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8年8月4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12分啊。咁啊，今晚咧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咧，仲有租租屋咧响树喎。 系啊，而家咩马浪？ 系啦，继续同大家咧系是其是非其非吓。咁啊，话说咧，喂，即系讲下呢个文汇报咧呢一个网易正事嗰个专栏先，因为咧呢一个网易正事嘅专栏啊，都经常系即系报道即系我哋嗰啲嘅。言论啊咁样噶噃， 包括连 live 嗰啲内容，佢哋都有听 噶。咁啊，所以咧都欢迎买啦，嗰啲文汇报嘅益友， 嗰啲益友， 即系唔单止苹果日报有益友，原来 文汇都有。边几位咧？ 嗱，咁啊，包括有陈川啦、陈廷佳啦、金鱼啦、曲直啦咁等等啊，仲有你记唔记得边个？ 何西、郑志祖啦， 我有何西同埋郑志祖嘅，欢迎晒。咁啊，我发现佢哋咧，即系喺网易正事嗰个专栏嗰度咧，嗱，即系做到客观公正同埋系即系中立嘅。佢真係好客觀報導喎，如實報導喎。 佢哋仲會改正人哋嗰啲錯別字嘅， 係又可以學習嗰啲即係真正嘅啱嘅字咁啊！即係都犀利喎呢個嚇。 係啊。 嚇。咁啊，另外咧就見到阿基哥咧就好似入咗嚟聽啊，晚安嚇，晚安晚安。咁一陣間我哋都會即係講下嗱，即係基哥咧依家就係佢未即係宣布話參選與否，但係佢就會。即係講咗，佢就話 會考慮 咯，會考慮啦，係咪？咁我覺得係，因為我哋會講下嘅嚇，即係對於嗰啲咁嘅有啲小麗老千嗰啲咧，我哋即係要多加鞭撻佢啦。如果唔係咧，喂就以為我哋一直係關注阿汪洋。 小麗老千今日好似有一個籌款嘅喎， 係今晚啊，直頭係今晚啊。咁所以啱啱我哋都会讲下嘅吓，呢个即系唔好谂住可以即系走得甩啦，屌你老尾！即系佢可能都会赢，系嘛？咁我唔知，咁啊睇下嗰啲市民系唔系会认同一个喂讲到明话捐一半人工都走数嘅？喂，我谂基哥咧到时喺选举论坛嗱，如果佢真系参选啦吓，真系要即系帮我哋咧啲市民发声嘅，喂质问翻佢到底咧佢嗰三项政纲，你知啦，佢16年嗰阵时选举有三大政纲啊嘛，第一。就是、全民的免工退保免工喎，唔使錢喎，唔使出錢喎。第二個就是捐一半人工啊嘛，嚇係講緊每個月持續48個月嘅任期裏邊去捐一半人工嘛。咁結果佢捐咗2個月就冇嘛。我第三個政綱考下你，佢係講咩嘅？ 是不是成立嗰個義工隊？ 係啊，咁啊依家又冇咗啦，係咪？佢成立，唔係外判出喎。咁你冇咗嘛？三樣嘢你冇做到，所以基哥到時可以真係幫下我哋，即係質問呢、這個嚇、啊、劉小麗、小麗老千啊。好啦，咁啊，即係我哋嗱、我哋入正式嘅題目之前咧，都有啲嘅即係廣告啦，係咪？即係都係我哋原來咧發現咧，我本新書咧就喺越難越愛啊！我本新書咧就喺啲書局嗰度咧都有得賣咯喎嚇。 係、 啊。咁大家可以去。即是支持一下喎， 即是文匯報記者都可以去支持一下。 咁啊，即系如果文匯報記者支持咧，就不得了了，你知唔知啊？ 都會變紅色資本 啊！唔係，不嬲都俾人鬧紅色資本噶啦，冇所謂啦，係咪？佢個回力標中買 cushion 啫，冇所謂嘅呢啲啊。佢中意講一講係嘛？呢、這個咁嘅啊，陳秀慧冇所謂，你中意講一講啦嚇。我話即係紅色好，綠色又好，係咪？我即、就、係、是、總之咧。我啊真系好肯定一样嘢，你唔信问下堂主啦吓，喂佢以前都系呢间出版社噶嘛，系咪？ 系。 你问下佢有冇人干预佢嗰个嘅编辑自主，有冇人干预佢嗰个写作嘅主题啦？我绝对相信，极度相信系冇嘅，因为我都冇。喂，佢任你写，人哋系，即系你写出就得噶啦，系咪先？ 系。 就唔好咩红色绿色喺度点红点绿啦呢啲嘢，喂最紧要系佢系唔系俾一个自由度你任你发挥嘅啫，呢样嘢系咪好紧要先？ 系 吓、啊，喂堂主出嗰本叫做上一本叫《独立屠场》，你知唔知啊？ 净系个名啊， 喂净系个名啊都已经系嘛？ 即系所谓犯禁啦，系咪？咁一样出版到，系嘛？咁你即系咩红色绿色啫？你中意可以继续讲嘅吓，你咪继续讲咯，系嘛？卡神中回力镖啫嘛，我冇所谓嘅，系嘛？你咪中意讲讲咯，阿陈秀慧吓，唔使咁得戚嘅。嗱，我本身书咧就喺啲书局有卖嘅，咁三中商又有啦吓。咁如果唔中意三中商咧，大众书局都有。啊，呢个咧就新加坡资本 ，OK？ 大众书局我都唔中意。啊，你话佢独裁新加坡，咁你去呢一个乐文都有吓。啊即系仲有、其他嗰啲嘅流送书店我就唔知啦。总之乐文书局都有嘅，啊咁啊，即系多谢大家支持下，支持下小弟呢本。如果咧大家唔想我喺文坛消失，就支持下。 价钱都好似唔系好贵啫。 系、哎、我好平噶啦，我本嘢系根本上系好平噶啦，啊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先吓、啊。好啦，咁啊，即系讲下我哋个正题啦，系咪？今日即系先讲第一个题目啦，呢、這个嗱。话说上个礼拜我哋就已经系即系拆解咗汪洋嗰个嘅案楼嘅事件啦，系咪？喂，根据啊过往佢哋嘅即系所谓 track record 啦、往绩啦吓，咁啊会走出嚟发癫噶嘛？咁啊好即系奇怪地咧，就过去一个星期咧，佢哋就非常之异常啦。嗱，而且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佢哋系已经啊。落咗命令就是、大家一齐封嘴嘅，一齐唔好讲呢件事嘅。嗱，即系大家睇到佢哋系热狗咧，一样嘢非常忠诚嘅吓。嗱、啊，我哋是其是非其非啊嘛，系咪？热狗真系好忠诚嘅。大家如果记得过往嗱，由2017年嘅6月开始，我哋同佢交手咧，嗱、啊、呢班狗只咧系人哋叫佢做乜咧，讲乜咧，佢就讲乜噶啦。包括咧上年咪走出嚟死撑，又话嗰啲嘅 rating 系真啊。即系我哋咪踢爆咗毒素嘅， 有个迷之音讯出嚟踢爆咩噶嘛？吓嗰阵时， 咁嗰阵时佢有个人走出嚟话写一大扎文，又话即系话我唔捻识 I T 啊咁样，收尾都俾我踢爆咗，佢真系喺度改图啦，系咪？ 系， 即系佢嗰个事实上系绝对系毒素，而且黄杨达事后亦都喺节目嗰度已经亦承认咗噶嘛，话个数系毒出嚟嘅啫嘛， 毒出嚟噶嘛。 喂，大佬有证据噶嘛？呢啲嘢系，如果唔系我一早俾人告捻咗诽谤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好简单啫嘛，好啦。咁佢哋咧系非常之有组织啦，而且好有系统地咧去反击嘅，半夜三更都会做嘅系。半夜三更点做呢？由一个人去发一篇文，然之后咧百鸠几人一齐去 share 嘅凌晨三点，佢造成嘅效果系咩呢？那个效果就系你第二日开 Facebook 个 app 嘅时候咧，或者开高登个 app 嘅时候啦吓，佢最主要玩高登嘅嘛，就喺嗰、那个即系 news feed 嗰度咧。就即刻睇到佢哋嗰啲嘢啦，佢哋好兴咁样做嘅，即系所谓制造 啲 post 啊嘛，一开 制造嗰个所谓既定嘅舆论啊，佢哋好兴咁样嘅，即系玩咗好多年嘅呢样嘢已经系，屌你咪，我已经睇穿晒呢桥啦，热狗系咪好啦？但系今次咧，佢哋系出奇地冇一个人提，嗱冇一个人提咧，亦都系封咗嘴嘅，一定系嘅，佢哋照你根本上睇翻佢以前嗰啲往绩就系啦，要废就一齐废，吓唔废就一齐收爹。所以咧，好捻明显系已经封咗嘴，唔捻提嘅呢件事系冇出过声嘅， 系得黄杨达一句哦，就系已经回应啦。之后其全 即系揽捻住个头喺度啊啊！而且咧，嗰、那个啊咧，我话俾大家听啊，你八婆陈秀慧，我屌你老母！八婆陈秀慧，喂，唔好话我中意惯性讲大话，系你老公中意惯性讲大话。当人哋问到佢嗰层楼啊，啊，即系话要赎楼嘅时候咧。喂，你嗰个咁嘅黄杨达仲好意思话属咩楼啊？喂，呢一样嘢你已经系惯性讲大话，你明唔明啊？喂，你第一嗰个时间竟然系谂住仲有一兜嘅，你仲系属咩楼？属咩楼啊，大佬？你只按一层楼都唔捻知咩？边捻个系惯性讲大话？你知啊？阿陈秀慧话我啊，即系佢自己喺嗰啲 Facebook 嗰度打飞机就话我系好中意惯性讲大话啊嘛。 成日都咁讲嘅 吓，咁、啊、到底边个系惯性讲大话咁啊？大家睇下咯，系咪冇嘢噶？嗱，大家可以睇到噶啦。喂，佢嗰只 Alan Fox 就话唔紧要啊，你只要话我仇狗仇畜仇匪，你只要讲一讲啦。呢啲嘢，唉，我都冇乜所谓嘅。好啦，喂，人哋问你就话要赎楼，喂，你仲问翻人哋赎咩楼？喂，你呢啲系咪即系已经系一个，即系根本上系一个？ 即系惯性讲大话嗰个机制。喂，人都已经踢爆你啦，你仲喺度嚟问问咩啫？属咩楼啫？你好多层楼咩？吓，龙样大。即系呢啲你咪睇得到咯。你自己惯性中意讲大话就屈我。你成个热狗都系咁噶，永远都系贼喊捉贼啊，吓恶人先告状啊，郑锦满都系咁噶。啊、自己啦，搞清算就话人哋网路滋扰，我屌你老母啦！你个扑街唔家产，成班都贱人嚟呢啲系，大佬屈咩嘢啫？你屈得到咩？边个个个中意惯性讲大话？你而家大家咪睇到咯。好啦，上个礼拜吓、啊，即系今个礼拜啦吓。咁啊，黄杨达就出咗个 post 话佢阿妈走咗啦，系咪？ 嗯， 即系呢个我哋都冇出声去讲咁啊，呢啲系即系吓，我哋冇咩意见啦，系咪？ 系我哋唔会恭喜，都唔会可怜嗰啲咧。 啊，冇意见就咁，我哋唔识呢个人系咪？冇意见啊，真系好啦。喂，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呢黄杨达呢个人，屌，即系喂好捻离谱嘛！你老母头七都未过，你真系搞栋笃笑，啱唔啱啊？呢乜捻嘢人嚟噶，大佬？ 黐捻线！ 即系呢啲嗱，我哋真系觉得咧，嗱，你首先咧，如果有啲人系热狗啊，或者好憎我啲人咧，你听紧呢个节目唔紧要噶。嗱，你抽离嗰个角色去睇，你唔好当我系无敌神驱，你唔好当你系热狗嘅支持者，或者好憎我嘅。喂，你纯粹真系听一样嘢啫，啊，呢样嘢你抽离啲去听以下呢一段嘢。喂，我谂作为一个人啊，喂，经历咗佢嗰个啱啱经历佢嗰个丧亲之痛啊，七日都未到啊！喂，大佬系咪要搞个栋笃笑啊？继续啱唔啱啊？跟住佢个新抱啊，陈秀慧仲好笑，哇，仲话要 the show must go on。喂，你搞乜嘢啊？你呢两公婆，大佬？喂，你唔系 book 咗个红馆去搞嘅呢栋笃笑，你系你呢样嘢系喺你老母走咗之后，你先至拎出嚟讲嘅呢样嘢系，即系呢一个活动啊，本身系即系喺佢宣布咗佢老母走，即系咁上下嘅日子嘅时候，佢先搞嘅，而且得六位嘅啫、 啊，之前冇讲过嘅呢个节目， 喂，得六位嘅啫，即系大家咪睇到呢一个人系嗰、那个本质系几咁卑劣咯，系啱唔啱啊？你急咩啫？咩 the show must go on 啫？吓、啊？即大家睇唔睇到呢个人嘅本质就系、是，喂大佬，喂你系好急于去寻找咧。其实佢依家搞乜咧？佢依个咧都唔系即系纯粹，即系为咗 cap 水 cap 水，佢都 cap 咗好多次噶啦。佢六位收250，其实佢咩咧？吓、啊，即系有啲前辈啊，都即系有提醒我哋咧，佢搞乜咧？佢就想。即系我哋已经上个礼拜讲咗啦，佢唔会重投翻嗰个劳动市场噶嘛，系咪？佢唔会出翻去打工噶嘛。好啦，咁嘅时候佢咪要喺佢仅有嘅资源底下去另谋出路咯，系嘛？佢要焗撑噶啦，依家个鸡棚死撑噶嘛。咁佢喺网嗰度又已经输捻到七七八八啦，得翻嗰啲高登咧匿名打手啊咁样，即系已经佢喺网嗰度 Facebook 又输，即系讨论区啊连登啊咩又输。高登就得翻几个 account 喺度死撑 ，OK， 好啦，即系喺个网路嗰度佢已经冇得发围啦。咁佢咪又走喺啲酒楼嗰度搞呢啲咁嘅写乜所谓 talk show 啊、栋笃笑呢啲咁样嘅嘢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喺度嚟自己即系另辟蹊径，谂住话俾你听，你都系衰硬噶啦。即系你唔知黄杨达，你知唔知自己咧系几捻咁黑人憎啊？喂，系嗰日啊，我哋走去食嘢喺会展啊，喂，都唔系我哋真系报警，你知唔知啊？是在我哋嗰对住嗰个出版社嗰个博学出版社嗰啲嗰啲职员去报警啊！譬如你系根本上系人见人憎啊，黄杨达，即系所以对于佢呢啲咁啊咩另谋出路，因为我哋都冇担心过佢啊，即系弹可以弹得翻起，冇担心过我哋就吓，咪中意咪搞多啲咯，你咪继续死撑，唔好认输，千祈你唔好认输，继续搞多啲呢啲嘢系嘛？ 系。 继续搞啦，吓、啊！所以佢咁急，咪就系谂住要，即系另外要谋啲出路咯，帮佢自己，甚至乎即系逼，即系我又唔可以用逼不得已，因为佢啊根本上好自愿嘅，就系喺佢老母头七 嘅时候都要搞呢啲咁嘅 talk show 咯，搞呢啲咁嘅咩 sit down comedy 咯，你咪继续搞咯，系咪？即系大家睇到，喂，所以我话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到黄杨达个一生，就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啲不忠咧又系不忠诚，对于你师傅，哇，好简单，郁文系你师傅，你自己认噶啦。喂，又话嗰阵时又讲到信誓旦旦话边个搞郁文就同佢死捻过啊嘛。喂，你自己讲噶，跟住就点正暗中啊指使啦，呢个叶正纯去搞啦，默许佢啦。佢话佢唔认，佢当然佢唔会认啦。呢两公婆唔会认，系佢指使啊。但系你同佢都打嗰餐打边炉已经系一个 endorsement 啊嘛。呢样唔使拗噶啦，即系嘥时间。事实上你就欺师灭祖，吓、啊，仲要老屈个师傅背叛你，呢只即系整一扑街。扑街嚟，吓、啊！啲不孝就真系大家唔使睇啦，屌真系，即系啲尸骨未寒啊！即系你明唔明嗰一样嘢系好卵，即系好令人反感啊！你明唔明啊？阿糟糟乌真系， 佢食饭都算，仲要搞咩栋笃笑 嘅？唔系你笑乜嘢啫？首先你根本上有啲人就话，唉、哎，叫嗰啲人嗱，我哋冇叫，系有啲人就啊叫大家要有啲口德啊咩嘢。喂，首先你作为佢个仔，你有冇尊重过佢先？有冇尊重啊？你即系嗰个先人先，大佬。喂，你唔觉得呢样嘢好丑陋嘅咩？喂，我唔同你讲啲乜嘢啊！唉，嘥气你永续基本法，我从来唔同佢讲。你一阵间话俾大家听点解？即系你明明即系，喂，你作为一个即系人禽之辨啊，就系、是、喂有仁义礼智乜嘢？喂，你有冇啊，大佬？不过啲后事都未搞完啊，正式好话唔好听，我谂未啦，系嘛？ 出都未过啊嗰阵时。 我谂咋，我唔知啊，系咪？系。即系我，喂，我即系今集咧，即系对于啲嘢，我唔识点样去评论啊！真系，即系边有一个人系咁捻样嘅咧？即系大家有冇睇见过一啲人系真系咁捻样？我就真系屌你，真系呢第一次见啊！大开眼界，大佬，你笑有乜好做？笑乜嘢啫？系咪有咁嘅即系迫切性同必要性喺呢、這个即系时刻去搞啊？真系自捻到无伦。好啦，你不仁就梗噶啦，系嘛？对于同道又迫害啦、欺负啦、落井下石啦，不在话下啦。一阵间又喺度嚟依附呢个陈云根啦，讲你又话咩？咩陈浩天啊，梁天琦嗰个天字又唔得啦吓，你唔好讲呢啲废话啦，一阵又话梁天琦系武汉嚟嘅，关你卵事咩？啱唔啱啊？你咪一卵样有个潮州郑锦满，你老尾啱唔啱啊？即系讲卵亲乜卵嘢都系有回力镖嘅呢班友系，即系当你去抽人水或者系人身攻击或者系批评人哋嘅时候，佢永远唔谂自己嘅、哦。或者永远都系谂佢，净系谂佢自己啦，就唔谂佢身边嗰啲人噶啦，咁捻样喎呢啲人系。喂，你去抽人水系嘛？话人哋系大陆申请落嚟嘅时候，喂，你有冇考虑过郑锦满都系啊？请问，吓？即系你冇谂过佢会好捻尴尬嘅？咁即系郑锦满唔抽埋一份啊？如果佢唔觉得尴尬嘅话？佢抽埋一份啦，系咪？ 系啊，自嘲都得噶。 喂，阿梁天琦就俾你嗰班友喺度笑啊！武汉琦，武汉琦，你潮州满咯，啱唔啱啊？一捻样啫嘛，咁点解你唔讲啊？你郑锦满唔捻讲噶，又唔出嚟指证噶，咁捻奇怪嘅你哋。喂，你唔出嚟指证，你就认同佢噶啦，郑锦满啱唔啱啊？我一路喺度讲嘅喎，呢啲嘢系，一阵又话有个天字咧，所以咧就咩啊，即系俾人击杀啦，净系点啦？喂，大佬唔好讲呢啲废话啦！你依家热狗啊，全捻部都系啊，全部家破人亡，家散人亡。我唔识咩报唔报应乜嘢，总之系睇客观事实就你哋全部都系衰晒，日日喺度滥用个天嘅名义喺度嚟搞三搞四系嘛？嗱，啲不仁啦，梗噶啦，不义就咩？喂，嗰啲离教嘅手足，所谓嘅手足， 佢又当人哋系即系龟蛋嘅啫，手咩足啊，嘥气啦。 帮佢嘅契弟啫。 佢就全部都当所有人，佢都系只系当系帮过佢嘅契弟，呢、這个必然嘅啦。好啦，嗰啲离教嘅手足你点样对待？喂，你净系听下法国佬嘅见证啊，知啊，已经跟住仲有方志龙啊、李正熙嗰啲不在话下，系嘛？你点样对人啊，大佬？喂，尤其是李正熙两兄弟真系惨，话俾你听吓、啊。即系虽然佢都初期有清算我，但唔紧要啊。呢啲嘢我觉得前尘往事。同、我认为佢当初系俾人误导嘅吓。 咁、好多人都俾人误导嘅当时。 吓、啊，唔紧要嘅呢啲，所以我觉得佢即系当初都有即系屌下我咩？唉，唔紧要啦，系咪？网路就系、 是、过去算啦， 系嘛？屌嚟屌去啦，唔紧要。喂，但系佢两兄弟。个大佬就为咗你嘅组织，系嘛？出生入死啦！佢细佬又陪捻埋你嘅陈云根走去参选，喂！佢到头嚟得到啲乜嘢咧？吓、啊？法国佬仲惨，咁啊结婚都冇得结啦，已经知啦，系咪？你大家唔知嗰啲就听翻旧年啊法国佬啲见证啦。为咗你嘅组织，婚都冇得结，好啦。喂，你之后仲点样对佢啊？又揾啲咩嘢去要挟佢啊，大佬？咁呢啲系咪为之不义啊？对你自己啲兄弟手足，即系一个人咧，你话是但中一样咧，都喺个社会上好多。你中晒不忠不孝不仁一不义咧，即系喺现代社会系好捻少噶。阿黄杨达中晒嘅系可以。你好少见到有一个人系可以中晒嘅呢几样嘢系，通常都即系一系就或者冇拜师咁啊，即系冇得不忠啦，系咪？系咪？或者吓， 即系世间上罕有嘅生物嚟嘅呢个。 哇，系咪先？你大家谂下系咪啊？系咪用呢几样嘢系即系概括咗佢个人嘅一生啊？就系呢八个即系因素啦。仲有嗰啲咩郑松泰，唔好谂住可以走得甩啦！我屌你老尾，真系。日捻日喺度谂住坐稳你个立法会议员，你扑街啦佢！喂，当初你系有份附和呢个咁嘅黄杨达嘅，你话咩啊？郁敏就触及咗你嘅底线几次啊？你记唔记得啊？有嗰段录音噶， 记得。 又系触犯咗你个底线啊！一阵又话清算有公共性啊，又叫阿梁游去冚家产啊！呢全部你讲噶嘛，大佬？唔好谂捻住可以哇，当冇嘢啊，冇事发生啊，一定日捻日播话俾你听，你即继续，你记得连任，记得谷钱啊连任，我话俾你听，竞逐连任，唔好唔选啊，嗱唔选啊正龟蛋，死人你都好去搏，硬低机会都好，你郑松泰都要竞逐连任，等你输捻埋嗰个保证金同埋嗰啲咁嘅经即系选举经费。$13一票都要你攞唔捻到，你一定要去选。我话俾你听，输捻到你班冚家产，全捻部都家散人亡，就啱噶啦。嗱，唔好怪我怨毒啊，话咩呢啲唔系怨毒啊，大佬。你睇下呢班友嘅本质系乜捻嘢，系咪人嘅本质嚟？呢啲系你净系睇下个网路啊，唔好讲话我咩啊。你老母挂炉尘，点解喺嗰个拉登度有差唔多成千个正评？搞乜嘢？你搞乜嘢？吓？你呢单嘢食热狗，即系我哋去食热狗啦，系咪？ 嗯。 你又走出嚟围我？喂，有冇人喺个舆论上边撑你啊？黄仁达。 除咗 你唔好讲嗰啲唔系舆论嚟啊！佢哋嗰啲系愚蠢嘅愚。喂，好啦，你输捻到要按钮啦，衰捻到。有冇人喺舆论上边撑你啊？你只谂下你呢几年里头咧做咗啲乜卵柒嘢，大佬？即系所以有啲人话要咩要有口德咩？我唔会呼吁啲人要有口德嘅，因为你班冚家铲全捻保冇口德噶啦，根本你做得热血公民同埋青山派就系冇捻口德噶啦，冇捻人性啊！直头系日日喺度顾住落井下石，搞唔捻掂我咧就真系搞个陈浩天，陈浩天使鬼你搞咩？政权都搞紧佢啦，你搞乜柒嘢啫？根本上咧，佢哋就系一班废人，喺个社会上边冇捻晒角色，就喺度依附个政权嚟到搞一啲咧个政权对付紧嘅人。陈浩天系唔需要你呢班冚家铲去讲噶啦，佢不嬲都俾人搞紧噶啦，已经系，而一定会搞得掂系嘛？ 咁你出手啫，你喺度搞乜捻嘢啫？喺个社会上边又冇角色，净系日日喺度落井下石。一家梁天琦坐监，你真系庆祝又乜捻柒嘢？你班捻友好系死捻咗佢啦，大佬系废人嚟噶，呢班友系。是全撚部都是廢人嚟噶，搞清算就搞撚到俾人哋反，係嘛？反包圍，成日一陣間就問嗰啲益友喺邊，益友咪喺曬度咯，聽緊節目咯，全部文明人啦、啊，啲益友咪發確佬係嘛？幾多益友啊？嗰日見唔見啊？益友去曬邊？ 百幾人啊！第一， 嗰百幾友係咪益友啊？你問下佢啊，笨！你即係你自己諗下啦，即係唔好即係做人。你成日講底線嘛，鄭松泰話要你啲嘢做人，你有冇底線咧？嗰、那個你老母嚟噶啦，係嘛？你都咁樣對待嘅，你都要喺度搞棟篤笑嘅，咁有冇講一樣？即係原來佢對自己老母都係咁，唔怪對個師傅都係咁啦，係咪？唔怪更加知佢嗰啲手足就更加知當係即係垃圾啦，更加知我哋呢啲唔係手足嘅外人為外人，係咪？阿盤菜瑩子咧更加知話你真係同阿鄭松泰影相係咪？已經係即係佢作為一個藝員都已經唔係咁咩噶啦，係咪？呢啲大家都明白，啊都唔得都要清算，唉咁你即係大家明啦。唉，绝对应该添啦，要俾人清算啦！呢啲咁嘅无敌神驹啊，劳斯达啊，呢啲原来佢对自己老母都系咁样嘅，咁你有冇可能佢唔会清算呢啲人啫？即系你咪大家睇到啦，你继续留喺嗱，所以我点解嗌嗰啲热狗咩嗰啲抽离去听？你谂下，你依家跟紧一个嗰个系咩大佬先啦？大啊，即系陈柏洋一个好好例子啦，走去打官司。就找當值律師、啊、自己走撚咗去外國嗰度食嗰啲海鮮自助餐，嚇、啊！依家好似諗住啊，唔係喎，即係佢哋安置咗陳柏洋喺阿鄭松泰議員辦事處嗰度鬥15,000一個月、啊，高過阿鄭錦滿喎、啊，嘥氣啦呢啲嘢，話俾你聽，佢做咗幾耐啊？做幾耐啊？穩定工啦、啊，依家差唔多。 係啊，仲有兩年啊，最多。 兩年零兩個月啊，唔使計啊。任期到2020年嘅9月30日，你做咗几耐啊？你出多几个月啊？啱啱好出多25个月量，计埋今个月，好威水咩？即系你依家嗰啲剩余嘅热狗，你自己涉高床板啦！我唔系要你嚟支持，我唔捻死支持啊！唔好意思啊，你支持我都觉得丑啊！但唔該，呢個剩翻嗰啲剩餘，而家自己諗下啦。就算你喺個社會上邊冇角色，你都唔使依附呢班爛蛋嘅。你中意依附嘅政權去對付陳浩天、對付梁天琦，你直接加入建制派好撚過啦。使撚依附呢啲咁嘅熱血公民咩？使撚依附呢啲咁嘅青山派咩？你明唔明我講咩啊？橫掂都係啦，你不如你不如跟個正統噶啦，啱唔啱啊？ 我跟個邪教。 即系我都唔识佢评啊，大佬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老母都咁样嘅，即系所谓生你育你系嘛？啊，我唔识评论啊，租租你讲下真系，我冇见过一个人话唔好咩，唔系我唔系讲咩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唔系，因为依家我哋唔知佢老母咧就点对佢，但系苏花我冇听过话佢即系批评佢老母啦，系咪？咁我当佢关系一般又点都，你都唔系咁样去对待，你明唔明啊？ 真系 你即搞栋笃笑，我未见过啊！你有嗱，如果大家益友有见过，可以打嚟嘅819120478191912047啊！你打嚟分享一下，有一个人比佢更加知，你咪就系不孝，要中晒四样、啊，忠孝仁义要全部冇嘅、啊。 一样都冇啊！ 冇唔紧要，佢因为违反嘅佢系，我冇见过啊！喺呢个现代社会真系好极罕有噶啦，呢啲咁嘅人渣真系，屌你佢嘅新抱仲喺度 the show must go on， 唉，我唔该你啦，残秀收皮啦，又唔捻认输，嗌你认输你唔捻认输，死撑一味喺度嚟。撑咩？你哥可以翻身咩？你知唔知人见人憎嘅？你出到街系真系人见人憎噶。 喂，嗰日我俾人围啊！喂，佢啲人系去慰问啊，大佬系现场，你唔想买租租屋啦？佢揸机噶，你问下佢啦，系咪有其他嗰啲出版社嘅人都走过嚟啊？跟住喺度话， 出版社系啊，个个都真系问话，佢哋啲热血公民好捻乞人憎嘅，直情有人咁讲， 个个都系咁样去讲噶，大佬，唔系我吹水噶，呢啲嘢系冇吹水噶，即系唔该你自己即系谂下啦，呢啲嘢系即系。呢两公婆冇得救啦，但系你下边嗰班即系俾人迷迷糊糊、晕晕沌沌嗰班吓，俾人迷捻到，你自己谂下啦，或者偷听紧嗰啲唔紧要噶，你可以继续喺度争我，唔紧要啊，你退出呢个组织，你可以继续争我，唉，冇所谓噶，你唔系等抵得啫嘛，系咪？你开台冇人听，好似依家嗰个 Billion 都系噶，喺热狗嗰、那个，仲话自己嘅嗰啲节目有5000嘅人听嘅。唉，真系唔该你哋啦，收皮啦！打机嗰个达哥都冇5000人啦，一成个网络娱乐世界就系极度碎片化，边有一直播？喂，就算泽哥嘅直播即系都系4000几，差唔多5000人啦，都有阵时有5000人啦，系咪？不，但系嗰个泽哥佢本身系一个所，即系嗰个主流嗰、那个。媒体和娱乐界经常出现经常曝光的人才能做得到这个的在 Facebook 那个演算法才能做到那个即是 rating 啊，叫做你如果公民哪能做得到啊，大佬你一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你 YouTube 那些重温是没人听的嘛，不要再呃人说你那些什么挤上自己的 server 什么什么什么，成班都黐撚線嘅，真係你，所以我話你爭我唔撚緊要，你可以繼續爭我啊，繼續做神區 haters， 繼續上高登鬧我，唔緊要，你繼續鬧啦。但係唔該你退出呢一個邪教組織啦，冇撚意思啊，已經係咁繼續鬧咯，係咪？你鬧我唔死啊，越鬧越旺係嘛？越鬧越多人聽，咁但係即係唔該你哋自己諗下啦，係咪要跟一個咁嘅大佬？呢啲系你哋自己个人嘅决定，系可以有得拣嘅。虽然你哋喺社会上边都系一啲边缘人，好老实讲，佢哋全部都边缘人。即系入得热狗嗰班，你而家剩翻嗰啲咩人？啲全部甩皮甩骨啊，有啲有案底啊，有啲就即系或者系即系喺个社会上边系冇乜角色啊，俾人唾弃或者系无业啊咁样，我啊流民啊咁样。但是你是不是要找一个这样的组织来到去寄居呢？这个就是我给你们那个的提示咯，温馨提示咯，这些是。自己想想啦，跟一个这样的人，喂，你出了事之后他会帮你吗？啊，找当值律师救你啊，打救你啊，想想啦，整班老笋未生埋，真是。你争我唔紧要，你可以继续争我。你争我踢爆你呢个咁嘅 fantasy 冇所谓，咪继续争我咯，系咪？好多人都争我，唔肯抵得咪争咯，冇所谓嘅。但你真系要谂下，你继续喺嗰度嚟到围炉啊！即系你有几多人啫？你自己知噶啦。你睇下佢哋啲直播，即系佢直播嗰时隔日有个 chat room， 你睇佢几多人啫？嗰度吓有冇人？你哋自己唔清楚噶咩？唔知嘅咩？呢何苦再喺度自欺欺人啫？冇人就系冇人噶啦，啱唔啱啊？ 冇人，你吹到几大都系冇人嘅。 屌你有，如果系有人啊，佢屌一人一啖口水啊，都浸捻死我啦，已经啱唔啱啊？即系仲俾你喺度嚟反而食热狗。如果佢有民意啊，神早赢捻晒啦，嗰啲网路舆论乜嘢根本就冇人撑你，完全系冇啊，唔好意思啊。好啦，咁啊，即系呢个即系冇嘢好讲啊。对于呢啲咁嘅人，吓咁啊，讲下呢一个 点评论。 唔系我啊，即系我个评论就我真系未见嗰个人，系即系衰捻得贱捻得咁捻交关，我真系未见过咯。你搞呢啲嘢，喂，鬼唔捻知咩？系你呢啲嘢系要，即系你勾搭已经系冇，即系无路可退啦，又唔肯出去打翻工啦，做官乞儿就懒做官，呢叫做紧唔紧要？你要搞。即我不知道啦，佢搞嗰个系咪新光酒楼搞？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我唔知喺边度搞，系咪新光我唔知道。但系你要，但系你系要搞呢啲嘢系嘛？即系觉得可以哦，喺个中菜厅啊，喺嗰、那个即系茶楼啊，或者咩嗰度搞呢啲咁嘅即系所谓 talk show 啦吓，当 即係等於當以前喺歌廳嗰度唱歌啫嘛。咁你覺得呢啲係有得搞嘅？我都唔會即係批評你啲乜嘢，你咪中意咪搞咯。有啲咁嘅笨柒去落搭嘅時候，咪抵你抵個人俾人揾笨柒咯。即係到咗呢一刻，2018年仲有人係自愿上吊，係即係嗰啲新人落搭俾你揾笨柒嘅，嗰啲係真係抵佢笨撚柒嘅。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吓，而且系唔捻值得佢到时唔好走出嚟咧，喊苦喊忽啊！即系话点样俾人系去 cap 水啊，揾笨柒啊！唔好即系唔好到时唔好出嚟讲你自愿上吊 ，OK？ 佢依家继续即系已经揭露晒啲恶行，仲有人上吊，嗰啲系抵捻死嘅。咁但系你唔系喺呢个时刻去搞咯，呢啲嘢系，唉，真系好啦。咁啊，讲下 迫切性嗰啲 系啊，冇错。咁啊，而家讲下呢个蛇捻门啦，系咪？咁啊，话说咧，蛇捻门咧就即系喺度嚟。即系打嘴炮啦，又要无惧网上滋扰啦，就话佢感激各方友好，拔刀相助啦。首先我唔知佢又仲有咩各方友好，边一方啊？吓，点样各方友好啊？ 系咯，边个各方啊？佢自己有佢哋。 边个各方啊？蓝凤凰唔捻帮你啦，你嗰啲打手叶正纯都唔捻帮你啦，叶正纯、叶伟健系咪保安大队都唔帮你啦？啱啱啊，蓝凤凰系嘛？阿孔教授称之为蓝凤凰嗰、那个都唔帮你，谂边有人帮你？一仲有咩？边有各方啊？仲友好嘅咩？你讲友好嘅咩？首先你同任何人友好都系扮 friend， 呢啲系郑松泰讲嘅， 系 都扮 friend 嘅咋？啊，冇捻上当落搭啊！即系嗱，我哋交友咧，有一攞个心出嚟交友啊！啊！即系呢啲，我谂啲益友就知啊，因为我真系会有睇佢哋啲 Facebook 啊，有阵时去旅行啊，好开心咩嗰啲，喂，真系有睇嘅，你攞个心出嚟交友噶嘛，咪成日谂住 真系 咩啊？ 即系网上做区 啊！我话咧，佢做区唔做冇所谓噶，呢啲又系你真系有攞个心出嚟人哋睇到，但系佢唔系攞个心出嚟啊嘛，即系呃饭食啊，佢真系食饭嘅，呃饭食咩？ 真系黐饭食， 黐饭食，然之后咧。就谂住即系揾人笨柒啊，呃货金啊！你屌你乜？你有冇攞个心出嚟做？你就自己知啦。喺将军澳派嘢，屌你老咩？你有几何乐区啊？嗱，依家卅几度，好简单啫。你有几何乐区啊？成日见到你嗰个跟班乐区，呢样我哋有，唉，唔好即系唔讲讲埋。喂，我喺将军澳好多益友噶。即好多系即系地区嘅益友，唔怕话俾你听，见蛋得到嘅人哋系大佬，又报料话俾我听。之后我都反正有阵时佢影啲相俾我，即系算咯，唔喺 Facebook 嗰个贴啊，因为都冇乜即系公共性，因为呢啲废人你已经系。依家即系要讲下就系、是，一做节目，喂，你唔好成日赖低个义工喺度嚟戆鸠鸠咁派嘢，你自己冇份咁啊，佢选咩？不如佢选啦咁样。你明唔明啊？ 咪即系地区主任个名俾咗嗰个义工啊？ 好简单嘛，嗰阵时你租租屋就系做即系呢一个、那个咩义工啊？清静义工系嘛？吓、啊，你系清静义工嚟咯？ 本文前 阿本文前义工，唔系清静义工系 你啊？ 我唔系喎，大佬，我唔系陈文根屈我啫，我唔系清清正义工，你都戆鸠，我包唔做义工啦，做咩义工啫？啊，好啊，咁你啊本文前义工，喂，你不如分享下嗰阵时你派嘢，不梁仲恒会唔会真系走捻咗去？或者阿梁天琪会唔会走捻咗去咧？ 梗唔会啦，一齐派噶嘛，一齐即系佢有佢开麦，我哋有我哋派噶嘛。 喂，大佬各自作工噶嘛，呢样嘢系各自做噶嘛，唔同嘅岗位，啱唔啱啊？佢有佢喺度嚟拉住麦，喺度噏啊口噏噏，你哋喺度派系嘛？噏下酸姜桥，喂，咁有乜问题啊？喂，咁点解你郑锦满可以系唔出现嘅咧？赖低你嗰下，佢仲得一个跟班嚟，已经够 cheap 啦，大佬真系。 社区主任助理啊？ 唔系你堂堂一个，佢唔系社区主任，佢堂堂系政党副主席咧，大佬人工啊低捻过陈柏洋3000蚊，屌你老真系乜捻嘢人你呢啲系，跟住赖低嗰个嘢，自己走捻咗去，屌你冇捻派好过你系卅几度，你自己又唔捻出汗，又唔捻出力， 你会自己入身都成派啦？ 你真系一个废人之中嘅废人咧，嗰阵时筲箕湾啊梁老师。好多人怪错佢噶，如果怪错佢嗰啲，希望大家咧 即系如果啊吓，你都睇过有篇文叫《风筝》嘅话咧，耿耿于怀嘅系会。即系如果你对于闹错咗杨老师依然系耿耿于怀嘅，我建议大家可以揾一个机会，唔紧要嘅。做人就要释怀嘅，即系做错咗系要道歉。我都做错咗噶，我话投过陈云根，我都道歉嘅。如果大家有啲人咧嗰阵时系闹错咗筲箕湾个梁老师嘅，我真系呼吁呢啲人咧可以系向佢道歉，揾一个机会。嗱，真系嘅，还翻个公道俾人哋。嗰阵时人哋已经揭发你呢个郑锦满噶啦，搞街站搞几个钟，五六点钟收集你五点几先去到，仲有得玩手机，你个卵样嚟噶啦，已经系一揾笨柒。啲选举义工系人哋出，嘢系人哋帮你派。喂，你问下西环港交所嗰班大哥啊，系咪？即系嗰啲系即系业主阶层啦，叫做。喂，你问下人哋出钱出力，系咪宴请你个冚家铲？你点样对待人哋啊？啱唔啱啊？喂，好捻多嘢，嘢冇讲啦，冇出声啦。你个废人嚟啊，已经系又懒惰。喂，即系有啲嘢叫有句成语叫将勤补拙，系咪？你本身已经笨拙噶啦，咁咪勤力啲咯，系咪？你唔捻系，你仲练精学懒，你一个废人嚟嘅，已经系成日话喺度嚟标榜咩澳洲留学，屌你读捻得到喺香港捻出澳洲嗰啲山鸡野鸡啦，你咩捻嘢大学啊？你讲嚟听下，威水下啦，射捻门，嗰阵时仲喺度嚟即系夹阿郁文就话：，诶、欸，我系为咗香港，我唔翻澳洲，你唔好呃人啦！即系呢个人系已经系贱中之贱嘅，嗰阵时喺买 radio 已经系啦。喂，你又去咗去嘛？入咗去踎踎成个月。喂，嗰啲月费啊，郁文系照出俾你嘅，买 radio 嗰度啊，即系佢嗰阵时嘅节目啊。跟住又同阿郁文讲啦，我就即系佢唔做啦，佢谂住咩啊？嗰阵时又话好大压力啊，点啦？总之有啲藉口啦。啊！佢又轉個頭去撚咗《熱血時報》嗰度出現喎，日日都係喎，依家已經變咗常 話冇時間做啊嘛， 變撚咗常規喎。係啊，佢先話冇時間做，好忙啊，點咩？總之佢有個藉口，我唔記得咗係咩。呢啲要問陳興旺，我冇佢咁熟啊。咁但係唔緊要，總之佢有個藉口出咗嚟。但係佢轉個頭就去撚咗《熱血時報》嗰度去亮相噶啦。你呢啲乜撚嘢人嚟㗎？ 嗰陣時仲要係啊台長幫佢義務做節目，做咗成個月，跟住退翻曬啲錢㗎嘛要。 人哋冇收过你一分钱啊，大佬，嗰啲货金你收，即系嗰啲唔系货金，嗰啲月费你收足晒噶，七头，仲话翻澳洲，翻唔到澳洲一路案底噶嘛，佢咪案底系，佢咪玩图书馆啊，系踎咗啊嘛，咪系咯，佢变翻澳洲。 民事法庭。 仲有你唔系翻澳洲啊，大佬，你系嗰阵时系佢嗰个系。是不是那个、那個、Visa 是不是给你去读书的呀？你有居留权回澳洲不知所谓，回潮州有你份，潮州人不可以回了，没收回乡证啊，你老母搞港独，一间先讲你搞港独，他又讲什么无惧网上无谓滋扰，哪个滋扰你，什么是非耳语啊？我们不是耳语的，我们屌你是公开屌的，耳什么语啊？你哋中意耳语啫，我唔中意噶，热血公民，热狗。即系你谂下，我哋公开屌你，喂，我哋使乜耳语啊？耳语即系细细一时暂自暂，系嘛？啲是是私语喺人哋耳边哦，细声讲人是非呢啲叫耳语啊嘛。 耳语净咁最多噶啦，当年直情打电话出嚟讲添啦。 吓，打电话俾边个讲啊？ 打电话上嚟讲啊，黄台阳嗰啲。 唔系嗰啲都唔系耳语，嗰啲佢都系封烟嘅。佢嘅耳语咧就系周围私底下 PM 同人讲嘅叫耳语。嗱，你都解错啊，做户。我哋个广播系有冇意思啊？播卡射我呢个系2000几人听啊，计埋 YouTube 系。即系依家我哋 Facebook 就1400啦，系嘛 ？YouTube 就800啦，八百几七百九百人啦。喂，我哋都系广播嚟嘅， 二千嘅耳， 我啲唔系耳语嚟噶，而家耳语讲两日都未讲完啊，而家二千嘅系咪又讲？我啲广播嚟嘅，好啦，咁咧，你话人哋讲耳语，我唔知佢讲咩啦，系咪？不知所谓，话网路无谓滋扰。喂，我哋嗰啲亦都唔系冇咩滋扰。我呢个屌鸠你，指正你嘅错误，指出你嘅懒惰，呢叫咩滋扰啊？啱唔啱啊？你作为地区工作者，唔需要受到地区人士监察啊，唔需要受到市民嘅监察啊、监督啊，仲系自己选择做实干， 实事做事悭啲啦，屌你老尾咩？一起服务街坊、建设社区、做有意义嘅事情，最有意义嘅事情咩？就系、是、你要公民执捻埋佢，接捻咗佢就最有意义啊！系咪先啊？ 嗯。 咁你咁不知所谓呢班咪捻样？点捻样实干做事啊？你老母！你郑松泰也曾说过啊，话没有黄毓民啊，我们什么都不是啦，喊晒口咁讲啦，我真系俾佢感动咗啊！嗰阵时系吓、啊、大佬，哇成抛眼泪、啊，一死八公嚟嘅真系啊！嗰阵时见佢谂住哇呢条捻样就大学嘅即系教书嘅，即系都唔衰得喺边啦。虽然群埋啲烂仔系嘛吓。都曾經也曾同阿楊岳橋喺北京大學做過同學啊，即係都諗住佢啊，都呢個都係斯文人嚟嘅，啊點知原來都係一個冚家產嚟嘅，就俾就係俾呃緊咗啦，俾佢個形象，所以冇撚信形象啊， 係一個影帝嚟嘅真實。 哇！嗰陣時喺嗰、那個咩直播室嗰個車嗰度，哇講到聲淚俱下，仲叫話咩 Billy 風嗰啲等下啦咩嘢，等你老母啊等。等乜捻嘢啊？请问等边个啊？咩等你两年就辞职？妖、哎、你真系笨揾笨柒，真系。 两年到过而家坐晒监啦。 你又坐稳自己嗰、那个嗰、那个位，嗌人咩等两年就到你选，就系、是、信你一成一双目失明啊！真系，即系咁捻样噏得出嘅。喂，嗰阵时我啊真系信咗佢话，即系冇郁文啊，佢就就係咩都唔係啦，乜乜乜乜咁樣講一大扎啲表忠嘅説話又好，即係唔係其實嗰陣時我唔當佢係一個表忠嘅説話嚟嘅喎，我真係深受感動嘅喎，即係咁冇計啦。 真心講嘅嘛。 第一就係佢係個演技好好啦，第二就係我都承認係判斷嘅錯誤咯，嚇、啊，喂我認嘅喎、啊，嚇、啊，喂我唔撚知啊大佬啊，原來佢喺度做緊雙城故事喺度，哇！咁我睇到都喊曬，唉、哎，咁原來係嗲揾笨柒嘅。咩早響啊！我當睇電影啫，咁我係我睇電影都會喊，係咪睇鐵達尼？喂，大佬話點樣知屌你咩？原來係揾笨柒嘅啫。你做演員定做議員啫？係咪先？最好戲係你噶啦，鄭松泰。不過你嗰個錄音流出咗之後咧，你都冇得做啦。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做任何嘢，我都覺得你喺度做緊戲啊。啲市民亦都係一樣。喂，你同我友好啊？你即係扮 friend， 你自己講嘅呢啲冚唪都係啊，即係所有嘢咧，所以咧。所有嘢都是熱血公民自己多行不義就必自弊，是他們自己打死自己的、啊 嗯啊、 OK 好了，那已經那時候被騙夠了，那誰知道原來就說呢，原來搞清算，包括清算我們這些其他本土派人士啊、清算一個一個二個，還有清算鬱敏在內、啊、他們有份的、啊、你別忘記、啊、他們有公共性、啊、這些叫做有什麼公共性啊？請問呢个唔答下啊，郑松泰吓，喂，嗰个邓龙威喺边个？即系喺菲律宾，即系话坐监冤狱嗰个。 坐监嗰 个系。喂，你咪去帮下佢，以后人哋揾谢伟俊帮手。你话实干实事啊嘛？点解你唔去帮佢啊？你咪食得屎啊！呢啲人系，你有咩议题做过啫？喺个立法会嗰度吓，好啦，你话搞永续基本法有搞过咩？有冇提出一啲侮辱粗鲁嘅议案啊？阿蒋丽云就有啦，搞婴儿基金你有份投赞成票，你系依附同埋附和蒋丽云议员，咁我就觉得都唔紧要，系嘛？咁你各有立场啫，你转咗你咪讲咯，唔紧要噶。好啦，但你话搞永续基本法，你有冇提过啲议案咧？有冇拎过上去立法会个讨论咧？系冇啊嘛。 提咗呢五隻字啊，喺立法会度。 吓，系冇喎，冇喎。你可以提出一啲侮辱粗鲁嘅议案，即系等于无忘六四动议啫嘛，年年有噶啦，行礼如仪，啱唔啱啊？ 系咯， 拎出嚟噏尖，你可以拎出去摆上去俾人否决都得噶。但系你咁样做都冇嘅，你蛇龟佬嚟呢个系，你惊捻到屌你乜惊捻住俾人 DQ 啊？咁啊一路都冇提出过啦，呢啲佢所谓嘅纲领。所以咧，点解我话由头到尾佢哋搞咩永续基本法啊？又话咩？佢哋有个口号叫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噶嘛？嗰阵时就系喺个街嗰度贴噶嘛？记唔记得啊？ 记得。 跟住又话咩？2047咧，嗰啲楼契就会变晒废纸啊！乜乜乜，我从来冇同佢讨论过政纲，点解啊？因为其实我开头都已经判断呢班捻样咧，你一出个宪报嗰阵时啊，已经知啦。 屌你老乜，你又人保大厦呢、這个又乜嘢？呢、這个郑松泰又，即系嗰阵时佢唔知住村屋定乜捻嘢噶， 住嗰个唔知小沥源嗰边噶嘛，好似系。 好简单，唔好讲其他，咁净系讲鸠达一个，佢嗌得最大声嘅呢个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你如果你自己嗰、那个，即系你自己嗰、那个，因为佢嗰阵时系所谓选举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咩啊？即系总负责人啊嘛。 系。 喂，你连嗰、那个即系你系总负责人，你自己都唔信嘅，你自己啲自置物业都唔拎出嚟卖嘅，讨论啲乜卵嘢啊？你明唔明我啊？讲咩啊？即系你首先你讨论一样嘢嘅时候，你要同佢辩论。首先佢系咪真系对呢一嚿嘢呢一楷嘢所谓嘅论述系咪深信不疑先？ 嗯。 喂，如果你自己都唔系，咁你喺度论乜卵嘢啫？即系你等于你对一个人，喂佢话自己咧，信耶稣嘅吓，走嚟同你辩论圣经，屌你点知佢都原来系佢系唔捻信嘅吓、啊，又走去叫鸡啊，系嘛，又走去吸毒啊，咁你点会同佢讨论圣经系咪嘥气啊？呢啲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喂，即系等于嗰啲系嘛，即系等于有啲师姑系嘛，即系阿雍正精踢爆嗰啲，喂又日日走去做爱啊，日日走去花天酒地啊，声色犬马。喂，佢话同你讨论佛经嘅道理，你都睬佢都白痴啦，啱唔啱啊？所以你话嗰啲有嗰阵时搞埋晒咩？又研讨会啊，喺大香港，我真系嘥时间呢啲系，你自己唔捻信啊，讲条毛咩？啱唔啱啊？喂，陈云根成日话咩永续基本法，你城邦论又咩？你自己你信唔捻信先？首先系，屌你老母系，你自己呢班捻样自己都唔捻相信啊嘛，大佬咁讲閪啊！ 自己都唔信，仲叫人信啊？ 你自己唔信，然之后拎出嚟讲喺度同人辩论，叫人信你嗰套，即系 lobby 人哋信你嗰套，咁不如唔好捻讲啦。所以我从来唔讲呢啲，啲嘥时间根本就系、是。你讲嚟做咩啫？你信唔信先？首先问你自己，你信唔捻信先？唔信唔好讲。咩正光啊？呢啲系嘥气啦。成日搞咪嗰阵时啊，佢哋好兴啊嘛，系嘛？又要辩论啦，乜嘢辩咩论？即系同呢班咪咩烂仔咩帮会组织辩咩论？一嚟同我讲你辩咩论啊？你有论述咩？郁文嗰套论述啦，全民制宪啱唔啱啊？有本书出咗喎，即系佢哋冇睇啦，梗系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呢个咪论述咯，系咪？ 嗰阵时呢个郑锦满喺选举论坛俾人问咩永续基本法，咪俾人问到口哑哑。 佢首先呢个一个柒头嚟嘅，即系佢懒惰咧，系懒捻到出晒汁出晒面。黄杨达俾阿尤清源问佢咩叫高精密事件，佢唔捻识答。我觉得情有可原，但系佢咧就唔似我哋咁捻老实。嗱，我啊讲过啦，唔识嗰啲我就会话唔识，我都唔知喺呢个节目里边讲过几多次啊。唔识嗰啲，我哋就要话唔识，就要坦白承认、大方承认，系冇人会怪你嘅。你唔系选上帝啊，大佬，唔系叫你全能全知啊，唔知系正常嘅。咩高精密事件啫，系咪先？ 嗯。 喂，有啲议员连雷曼事件都唔知系咩啦，牙牙乌啦喺度，啱唔啱啊？咁你唔知咪唔知咯。嗰件嘢如果系新嘢嚟嘅，好啦。但系对于一啲系你自己提出嚟嘅永续基本法，嗰本基本法嗰百几条。喂，你仲喂人哋考 CRE 考公务员试嗰班友啊，仲熟捻过你郑锦满啊！即系你觉唔觉得自己好捻羞耻嘅咧？喂，你知唔知考公务员试依家要考呢一个基本法？ 系啊， 计分噶。 嗯。 人哋仲咪捻嘅熟过你啦，嗰啲边一条边一款啊，讲乜讲乜？你老母你真系俾人哋问到口哑哑，秉烛基本法系乜捻嘢又唔知道，人哋问你嗰五部曲点样去，你话佢有人问佢，佢又话要通过修改基本法去达成呢个永续基本法嘛？人哋问你点修改，你唔捻知道啊，大佬，经过边五部曲啊，都唔捻知道啊，大佬边五部你都唔捻知道啊，系。你系连点捻样做你都唔捻知道，你系对于你自己，所以我话点解唔会同呢班友即系辩论讨论，咪就系咁捻样咯。永续基本法你咪同反清复明天地会嗰啲口号一捻样啦，搵笨柒，我屌你老母臭閪， 你知永续基本法，你又唔知永续紧啲乜，又唔知点样永续，咁你噏乜卵嘢啫？系完全系冇做功课啊，大佬！佢隔篱嗰个都冇噶，不过有啲人话要佢见佢靓女，因为我冇人批评啦，系咪？系女人啊，特别多 fans 啊，唔好讲啊。乜隔篱嗰个企喺度做咩？做花瓶啊？喂，我又想知道啊！你自己问心啊，系咪？你话有啲撑佢嘅嗰啲，唔紧要噶。嗱，一阵间我讲完呢啲嘢咧，就有啲人又走去，嗰啲人真系异域啦。佢唔会公开闹我噶，喺背后嗰度话：，我闹呢个邦力啊！喂，好简单啫嘛。你嗰个邦力企喺隔篱嗰阵时做咩噶？花瓶啊喺度，你系附拔佢噶嘛？应该系佢唔捻识答，佢一个废人。咁你咪喺隔篱可以提下水咯，或者你只系攞麦去答咧。喂，袁海文啊，都尚且会喺阿黄碧云隔篱，都会有阵时去攞嘢去答下，即系佢都唔捻识啦。好简单，即系佢都唔捻识，系咪先？咪即系花瓶一个咯。咁你对于佢嗰个名单里边有咩增值啫？有咩作用啫？你明白我讲咩啊？ 嗯， 好，不过呢啲唔好讲啦。唉，咩讲多咗咧，一阵又话有啲人唔好闹佢啦，佢退出咗啦，咩唔讲，算数好 ，OK 唔讲。好啦，讲翻呢个郑锦满，咁你冇做功课佢，你唔止一次喎，你镬俾人问亲都系唔识嘅，你去完港台嗰之后去 TVB 个又系唔捻识，去捞嗰个又系唔捻识。即是他完全是没有想着去做功课的。 对，他不懂第一次，不是应该要想想怎样下一次怎样改善的。 喂，不懂一次没问题，两次三次都是这样，你真的可以死了他，对不对？但有些人说中原碗啊，中碗圆啊，唉，唔知啊，嗰咩名啊，系，总之啊，有啲人话批评你自己搞，唉，咪佢都多 fans 啊，多男 fans 啊，费事讲啊，我哋呢啲好捻罩忌噶啦，系咪？ 系， 好捻，唔系好捻罩忌，好捻麻烦啊，费紧事嚟前斗。你而家有啲人争咗我咧，纯粹就系因为我度批评嗰啲女人噶，好捻出奇，好捻奇怪噶，即系护花使者嗰啲人中意做，你知唔知？ 真系有嘅， 即系大把啲人啦，即系所以你嘥气啦。有啲人争我啲，纯粹就系因为呢啲咁捻无稽、咁捻无聊嘅嘢。喂，但系嗰阵时我唔系批评你，关你捻事咩？啱唔啱啊？即系呢啲真系烦捻过閪啦，叫做。唉，真系唔好讲啊！ 真系唔知做乜鸠。 咪讲啊，讲翻呢一个咁嘅废人郑锦满啦，吓，真好啦，你唔识答，几次都唔识答，好啦，又真系妒忌人啊，梁天琦啦，系咪？ 嗯， 吓，嗱呢个 Marco 讲啊，我觉得佢讲咧，佢个研判系非常之准确，就系佢成世人都活喺黄台仰嘅阴影之下，而呢一个根据我哋后期嘅观察，亦都系同意嘅，因为佢事后选举之后咧，打过嚟不下三次咧，都系打嚟屌鸠黄台仰嘅。即打上我节目啊！ 第一次直情系成堆人留言，佢话咩佢想打俾你咁样。 系嗱，依家退咗热嗰、那个，即系被逼退热嗰个 V 加 Team 有份嘅，嗱、啊、又有份嘅，呢、這个我全部都记得嘅，不过唔紧要啦，我当你嗰阵时俾人误导啦，吓、啊、佢有份嘅走嚟逼供啊，呢叫做，唉，我全部都记得，记在脑内系嘛，有份噶，呢啲人系全部边啲有份我都记得啊，全部。真系逼供喺我哋嘅留言版个洗版，做咩唔听郑锦满电话啊？做咩唔乜乜乜？喂，首先你郑锦满当时有节目做嘅喺网台，咁点解你唔喺埋 radio 讲咧？要打上嚟我呢度讲咧？ 系咯， 吓、啊、你郑锦满嗰阵时又喺热血公民有阵时会客串嘅，点解你唔喺热血公民嗰度讲咧？吓、啊，点解要喺我度讲啊？即系攞我嚟做磨心啊？咁你唔捻妥黄台样，你自己节目嗰度讲咯，关我捻事啊？啱唔啱啊？点解要摆我上台先？喂，净系呢一样嘢，你好捻卑鄙啦！啱唔啱啊？你打上嚟即系想我剔晒走去撑你，即系借我把口去屌鸠黄台样啫嘛？你自己嘅节目就冇閪人听，呢个系事实。就算你埋 radio 嗰阵时候，你嗰个节目都系冇人听，都唔怕得罪讲。你事实上你系冇人听，客观事实嚟嘅。你啲重播冇人听啦，唔好讲啊直播啦，你老母，唔好讲话佢依家去捻只热狗，更加之冇人听。 即系你又想借我啲平台，即系喐你嗰啲即系政敌，喐你嗰啲仇人，啊唔紧要嘅，我成日都话，啊边个得罪你，你最好自己亲自去揼佢，你唔好借我过桥嘛，大佬啱唔啱啊？成扎人打电话上嚟又逼供又成，话做咩唔接佢电话？接你电话又点啫？咁我唔通点啊？听你颈讲几句啊？问你有冇人证？你又话冇？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佢话冇啊？ 记得。 我问佢有咩证据话佢自己听到嘛？得佢不？当时得佢同黄台阳嘛？唉，咁你就真系口同鼻拗啦，嗰啲嘢啱唔啱啊？咁我点信啊？我信边个啊？ 点解佢唔直接喺自己嘅节目打俾黄台阳亲自对质啊？ 系啊，好简单啫嘛，好似我哋咁，我哋都打俾长毛啦。你冇节目咩？你嗰度点解你唔喺你自己嗰啲节目嗰度搞搞呢啲嘢啊？点解要借我过桥啊？系啊，嗰阵时佢仲叫我打俾黄台阳啊，联络佢噶，好捻好笑噶。我而家都觉得唔好意思啊，真系。即系好捻戇鳩嘛？呢啲嘢系啱唔啱啊？你都唔捻妥佢，你咪自己搞咯。依家又话喺度扮咩做实事实干，唉，收皮啦佢，真系学长妹话斋呢啲人，你仲有咩实事实干啫？你又唔捻干，又懒惰，又唔捻做功课， 佢干系第二啲嘢。 你啊真系射啦，射到满捻晒嗰只干，就唔捻去真系做地区工作嗰只干。你一问心啦，个社区有咩议题，你知唔捻知啊，大佬？又懒又剩，成日赖捻低个嗰个咩义工，嗰个又系受头料，我唔知佢系咪出粮噶啦。如果真系义工又扮捻柒嘅，话俾你听，屌你谂咩卅几度喺度帮佢派嘢，派老母咩？早唞啦，仲着住佢啲咁嘅核突衫，有乜成班都冇捻路嘅？你真系依家仲做热狗嗰啲，真系唔好激捻死你自己老豆老母啦！咁撚笨柒，有啲冇錢嗰啲，嗱有錢嘅唔緊要啦，唉，屌你兩蚊受人二分四，係嘛？唉，派乜撚嘢要啦？咁但係你冇錢嗰啲，你就唔好咁撚笨柒啦，啱唔啱啊？即係你話為錢咧，我都覺得還可以理解。屌你乜，你又冇理念係嘛？呢班友又冇信念，乜柒都冇啦，已經係。 为乜春咧留喺度？ 唉，真系唔知为乜。好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刘小丽啊，呢一单嘢咧，咁佢就话即系仲想邀约阿基哥去即系咩啊？ 今晚有个筹款嗰、那个 吓 晚会？ 唔系，即系总之佢有咧，即系大概话唔知send 咗个 message 出，跟住又话你唔复啊，又剩嘅系嘛？ 系。 即系我觉得，喂，你唔好咁捻无耻啦！呢、這个刘小丽，唉，真系，喂，究竟啊，嗱，我真系想问一句啫，阿基哥咧，佢咧系唔系冇得参选嘅先？唔系噶嘛，那个政权系冇，即系首先个政权就唔应该 DQ 任何人啦。但系个政权都冇 DQ 佢嘅情况底下，你民主派有冇可能 DQ 佢先？如果嗱，我讲如果啫，万一佢话宣布参选，我觉得系冇问题嘅。 喂， 每一个人嘅选举权同埋被选举权都系受到法律嘅保障嘅。吓，即系我觉得系佢如果就算有一刻佢决定咗嗱，今届咧佢真系最后一击啦，因为佢上次本身话最后一击，但系俾人哋击走咗话，咁啊佢又冇得选啦，系咪？故之而。咁但系佢如果今届佢又话啊唔系、哦，即系佢都想即系真正嘅最后一击，我觉得冇问题嘅吓、啊。虽然佢而家嗰个参选理由咧，即系所谓考虑参选嘅理由咧，就削咗啲。佢话即系唔知咩60岁以上嘅人咧，就有几多人口百分之几多啊？咁佢就话想代表老年嘅声音。咁我觉得呢个就争啲啊。即係佢可以再諗下啦，嚇！即係參選梗係出師有名嘅，係咪？咁佢可以再諗諗啦，呢個即係削咗少少啦，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呢個原因啦嚇。但我又覺得係唔應該剝奪佢嗰個參選權咯。如果佢係有意參選嘅時候，啱唔啱啊？ 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參選權利㗎嘛。 點解要一定要逼基哥走啫？ 你逼基哥走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认为冯剑基在地区上边是有一定的实力、一定的人脉、一定的关系，咁你先逼佢走嘅，即系认为佢有票咯，好简单就系、是，啱唔啱啊？冇票嘅，话紧之后我去报名，佢咪谂会阻我啦，啱唔啱啊？大佬，你鸠你咩？系咪、嗯？不过唔系噶，我去报名咯，我去玩的。我唔报名，我行去攞表啊！已经好多，一定上新闻，你信唔信？ 咩路过咯攞表？ 你嗰啲路过正发钱咁打都系影你啊！ 路过，路过你下次。 唉，好啊，好笑啊，真系。好啦，咁你又依下基哥参选，你真系觉得佢系有机会，你先逼，即系你要踢走佢嘅啫，啱唔啱啊？喂，如果佢系你都觉得佢系票又冇嘅，乜都冇嘅，又冇实力嘅，又冇人脉嘅，咁你唔需要踢佢走啦，你唔需要阻止佢参选啦，系咪啊？ 系 咯。咁你如果既然认为佢系有实力嘅，咁点解你唔系捧佢选咧？我就系真系唔明啦。即系你想赢，咁但系你要逼走人，咁咪大家比拼过咯？你明唔明啊？大家公平噶，民主社会啱唔啱啊？嗯，你唔可以成日话攞啊！上次咧就输咗俾呢一个郑咩嗰个郑荣信输咗俾个千几票，咁啊今次咧要民主派集中一个，喂，首先你都已经踢佢走咗啦，阿基哥已经唔系民主派，唔好意思，即系你哋认为佢唔系，咁佢可以继续自称系民主派，或者就算唔系，我谂唔系就比较光荣啲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挂捻住你泛民个牌头咧，都系真系衰人嚟嘅嗰啲。好啦。咁你又话佢唔系民主派，咁你有咩权干涉佢去参选啫？喂，你郑宇石话佢唔系民主派噶啦嘛？ 系咯，话佢唔系同路人。 先报咗佢唔系同路人噶啦嘛？即系等于嗰阵时阿刘慧卿成日讲话咩有22个嘅民主派嘅议员就唔包郁文噶嘛？好啦，好笑嘛？即系嗰阵时成日佢哋伸速棍噶，屌你咩落广告嗰阵时又登埋郁文个名叫佢俾钱，即系泛民嘅联署啊！好啦，好笑喎。所以嗰阵时我成日喺高登嗰阵时仲未。即系玩 Facebook， 我成日问到底你而家泛民有几多人？即系讲清楚，大佬，你一时又22，嗰时又23，我哋包唔包郁文先，大佬？即系唔包你就讲唔包，唔包啊仲好，我更加支撑系嘛，更加支撑郁文。你估你嗰个泛民好馨香咩？嗰副招牌啱唔啱啊？乜基哥依家另辟蹊径咁几好啊？首先佢就从来唔系泛唔泛民，有乜所谓啫？喂，佢不嬲都系搞民生噶啦，喺个社区嗰度。你话佢又倾又砌咩？你依家你嗰班友全部直头入晒去，即系俾人砌添啦！即系所谓入去中联版嗰度去，即系密室谈判系嘛？都唔系谈判啦，谈咩判啫？ 公开讨论咁滞啊，就系 唔系你入去啊？根本上又俾人哋去砌啫嘛，冇所谓嘅。唉，真系咁，所以我就话觉得，如果基哥去参选咧，嗱，我系全力支持，强烈支持嘅。吓、啊，咁佢到时咪喺个选举论坛嗰度，喂，第一又可以，佢又有一定嘅票源啦，系咪？ 嗯。 第二，佢又可以质询下呢个刘小丽，因为好多人唔知嘅喎。嗱，你唔好以为我哋益友全部知，我哋益友顾之言就全部都知刘小丽嘅本质，同埋佢嗰三大政纲，即系全民免工退保、捐一半人工同埋成立义工队啊，揾笨柒啦。喂，大豪，原来好多人系唔知嘅喎。咁所以咧，如果基哥去参选嘅时候咧。佢凭住呢三样嘢去揭破小丽老千咧，咁我觉得系好有用嘅喎、嗯，因为主流媒体我话俾大家听冇报道啦，冇啊，直头系冇啊，我话俾大家听，你唔好净系，即系文汇报都系主流媒体，但系可能佢个读者人数唔系多，唉，真系如果你听紧嗰啲文汇益友都唔好意思啊。即系 我哋去睇， 即系呢个你哋嘅读者人数真系唔系咁多，咁但系你其他嗰啲嘅主流媒体咧，又真系冇报道嘅，系完全系零报道啊！咁所以好多人咧系盲懵懵系唔知嘅，真系靠我哋嗰、那个即系靠我哋去传播喺网络嗰度，但系好有限嘅。嗱，但系一旦你系即系如果基哥去参选嘅时候咧，咁就有机会喺个 mass media 嗰度将呢啲咁嘅即系。小黎老千的即是千術呢、啊、就可以公诸于世了，就可以揭露他了。当然啦，小黎老千会自己想一些自圆其说的方法，但是 佢諗啫，佢可以用得一次啫。你跟住就可以嗱，如果佢你同佢傾完第一鋪，跟住第二鋪你又可以再講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 咁佢都係死嘅，我所以係，因為呢幾樣嘢佢係死穴嚟嘅，一定係都唔怕公開講啊。佢我諗佢就算揾佢嗰啲嘅咩軍師啊、九頭軍師啊、咩智謀啊去諗咧，諗唔掂噶。谂得掂，佢唔使揾陈士齐过嚟搞我啦，搞捻啲镬粥啦，好简单啫嘛。嗰一铺咧，年头嗰一铺，话俾大家听，哈哈，即系刘小丽咪走上去陈士齐嗰个花生台节目嗰度做嘉宾， 系 即系同埋陈乐行啦吓， 就系想借陈士齐， 即系借陈士齐把口去喐我，咁如果佢喐得到我，咁咪收咗我皮咯。即系佢话阿陈士齐咪喺个节目嗰度喺张台嗰度掀下掀下嗰啲唔知咩白纸定咩嘢，佢就话嗰啲嗱，嗰啲单据嚟噶啦，佢真系捐咗。佢就係想借呢一樣嘢嚟到去收鳩我皮嘛，你明唔明啊？係。咁如果佢收鳩咗我皮，咁我咪永遠都冇得再用呢一樣嘢嚟到去即係批評佢，或者係去即係針對佢點解唔履行自己承諾咯。嗯、啊，咁所以咧，為今之計咧，嗱，我話俾你聽啊，劉小麗，嗱，你唔好偽造單據喎、啊。嗱，我同佢講明喎、啊，你為今之計有啲咩嘢可以補鑊咧？不補鑊都係死噶啦，但係好過唔補，係教埋你啊！因為通常我教完他們都不做所以不怕說的，我教你，你你是有捐呢，事實上你捐了兩個月那麼上下，一定沒有捐完，剩下來你的任期是做了九個月有糧出的嘛，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即是一六年的十月到一七年的六月是有糧出的嘛，你為今之計有什麼方法去補鑊呢？劉小麗，你就是呢趁現在呢、这个时间，唔好咁迟啊，太迟啊！嗰人哋觉得冇诚意啊，趁呢一个时间，嗱嗱临捐翻你未捐嗰啲人工，然之后将嗰啲单据嗱嗱临贴晒出嚟。佢唯一可以补镬系咁啦，你明唔明啊？ 嗯， 都系补镬啫喎。嗱，啲市民未必接受噶，因为系会。当然啦，我咁样讲咗，佢哋又唔会做噶啦吓，你明唔明啊？即系我专登讲出嚟噶，我亦都系，佢唔会做噶。你放心啦、啊，所以咧就要即系喺个即系如果基哥参选咧，佢最大嘅对手都系刘小丽嘅啫。我谂啦吓、啊，因为嗰、那个即系高永文唔选，咪揾咗以前 TVB 嗰个主播嗰、那个靓女，唔记得叫咩名，姓陈嘅系咪啊？嗰、那个咁啊去选啦，系咪？佢我谂嗰啲建制嗰啲票佢攞唔到啦，咁佢最大嘅对手就系会系刘小丽啦。佢一定要阿基哥如果参选，一定要攞呢三样嘢出嚟讲嘅。咁佢话到时如果佢话拎啲单据出嚟话捐咗，你又可以问佢到底佢几时捐嘅？系咪每个月捐定系后屘为咗选举补镬而捐？咁所以咧，你都仲有机会咧，系可以即系批评得到阿刘小丽嘅。即系佢始终佢都补镬嘅啫，依家补镬形式嘅啫，佢系可以即系等到人哋批评你呢一个死穴嘅时候，等你冇咁伤，一教埋你啊，已经系。你冇得悭嘅呢啲钱系，屌问肥佬喺攞咪得咯，唉，叫佢抌心口，捐多几个月啊？七个月嚟啊，当你九万六除翻二，一个月四万八，七个月几多钱啫？七五三五都唔使三五万，跟住肥佬礼捐捻咗佢啦，认捐，屌你老尾真系，你冇得悭嘅呢啲系，到时喺个选举论坛嘅时候，就唔系我呢啲咁嘅咩仇思达啊咩嘢啊，喺个网嗰度噏噏三噏四。系嘛？直播又得嗰二千几人听，跟住呢一个网路重温又得嗰两万几个 view， 唔系噶啦，到时人哋一个收视点都六万人，唔好意思啊，硬低收视都多过我哋，所以咧，阿基哥如果真系参选话，你一定要遮住佢呢三样嘢。第二样就系佢，即系第一样就系佢嗰个全民免工退保，你系呃选票嘅。即是你为了呃啲老人家氹佢落搭，就搞一个全民嘅免工退保。你点样免工法咧？嗱，你要交代啦。你又话支持学者方案，学者方案系要供嘅、哦。就算你话周永新个都系要供嘅、哦。我可能冇见过一个方案系免工嘅、哦。种金啊，大佬，种树啊，喺棵树度种啲钱出嚟啊。你成立义工队就仲更加之好笑，你到依家都冇嚟声气，吓、啊。你補鑊啦，你而家要去係嘛？你而家智謀咧，我話俾你聽啊！你成日叫你啲智謀即係幫你諗計啊，即係等即係諗住點樣可以反駁人哋反擊人哋，冇撚用噶！屌你老母！喂，人哋一知道你係應承咗人哋啲嘢冇做到， 包括捐人工嗰啲，好捻罩忌，好捻敏感嘅香港人系。我喺个网度声嘶力竭嗌极都系得嗰两万几有听，诶冇所谓噶。如果机瓜参选，喂，佢又可以有机会喺个选举论坛嗰度问你，你又唔好谂住咧，一选咧就赢紧阿刘小丽系嘛？喂，呢啲冚棒呢三个都系你啲死穴嚟嘅，因为你系车大炮，噏捻咗咧，你系而且你明知系做唔到咧，你喺度照噏。嗱，免工退保啊，明知做唔到喺度照噏啦，啊！跟住咧，捐一半人工同成立义工队咧，就做得到嘅，但系又唔捻做啦，吓、 嗯！ 咁、啊、到时你咪喺无线啊、喺 Now 啊、港台啊嗰啲选举论坛嘅时候，你咪出丑咯。到时去，即系当然基哥到时又要系睇下佢点样问你啦，系咪？即系如果佢参选啊，我讲紧好紧要嘅喎，呢样嘢系唔见好多票嘅、啊，因为是很罩忌的，你看见他自己都知道罩忌了，不用找陈志齐过来搞我，搞什么事，他就想在那些补选之前去解决了我嘛。间时你解决我都没用，如果基哥参选的话，他自然会招呼你问你的，放心啦，唉，真的你想定的答案你答不到了，不过即我教你的事你又不会做了，唉，明保获的免工退保，你自己想啦，找些军师，我不是你军师啊。喂，大佬，我已经喂我帮你谂个桥，你即系收钱嘅，应该要大佬呢条桥，真系 work 嘅，你又唔好讲笑。有啲人就会觉得，即系有啲人如果佢对于即系嗰啲是非观念唔系咁睇得咁重嘅咧，佢就觉得诶、算啦，佢都捐咗啦，咁样嘅系会，会有呢啲人嘅， 大把啦都 吓、啊，都大把嘅。 系 咁，本身你如果唔系唔见两万票咧，就可能。变咗唔见五千票六千票到啦，如果你有保镬就，如果冇保镬咧，你大捻镬。 啊，同埋佢下次再参选会再用翻呢三个政纲 咧？唔会，因为呢三个政纲因为佢死完，佢唔会再用，佢就会免提，跟住即系唔提啦。 跟住佢就会尽量弃咗选民。 唔系佢即系今次尽量就唔会再提呢三样嘢噶，免得过佢都唔会讲。咁佢咧就會，但係一定會有人質問佢咯。就算基哥唔選啦，建制派嗰個候選人啦，都會質問你啦。嗰、那個姓陳嗰、那個以前 TVB 嗰條女嚇， 陳海欣 嚇，即係陳海欣啦，係啊。咁人哋都會質問你啦嚇。有個 Jenny Yuan 就話咧喺我哋留言版咧就話佢老豆咧就話小麗老千好，佢話免工退保係假咧，但係佢老豆就鬧翻佢唔支持養老人家嚇。咁誒呢啲咁，你咪等阿基哥去質問佢咯。嗰三樣嘢嚇、啊，如果嗰三樣嘢問撚完之後，你老豆咧都依然係支持阿劉小麗嘅咧，咁唔使講啊，每一個人都有死忠嘅嚇。咁、啊、你睇民主黨依家都仲有咁多個席位，你就知啦，不跌反增，一定有死忠嘅。咁我覺得又如果你老豆係死硬派都要支持劉小麗嘅，咁啊免得過都唔好同佢嗌霎啦，係咪？啊，冇办法啊！呢啲嘢尽人事嘅啫，吓、啊。咁啊，但系跌票啊，梗啊，你几样嘢俾人哋去遮住你嘅话，啊，咁你自己谂下咯，吓、啊。当然你可以唔好，当然唔好跟啦。嗱、啊，你跟我正龟婆嚟嘅，屌你老母真系，我谂跟啊，我讲嗰啲桥出嚟，你冇臭閪真系，嗱、啊，冇跟啊， 就系跟咗， 屌你老母，冇谂跟啊。喂，你唔系咁卵柒啊嘛？即系跟个仇斯达喺个网嗰度勾啊！屌你老尾，就谂冇卵跟啊你，冇卵捐一蚊，你冇卵捐企硬。佢话捐卵咗嘛？你攞啲单据出嚟，摆上网， 摆上去嗰个小丽民主教室嗰个 Facebook 度。 吓，摆上网，嗱，冇伪造啊！啲单据俾埋日子，系唔系你一出粮嗰个月就捐先，定系几时捐先？嗱，好大分别噶。屌你咪隔咗好耐先捐就一定系为咗保镬，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 如果你系一出粮打保嗰一日你就捐，或者嗰个月啦，系我当你屌你咪我当你宽限啦。你一出粮嗰个月你就捐咧，咁你就系履行承诺。你隔好耐咧就系保镬，好简单嘅啫。啊，好啊，我哋依家听电话啦。 好 啊。啊，咪即系呢啲人系要即系，咪因为有啲人同我讲啊，佢话。阿、哎、神，佢哋讲多啲呢啲，即系呢啲桥段啊，咩等佢哋冇捻跟，我系咁嘅。你知好憎我啲友咧， 一讲完咧，佢哋就唔跟嘅喎。吓、啊，咁我好咯，我话咁我讲咗佢，佢咪好咯，等佢冇得跟咯。 讲晒啲最有效嗰啲。 啊，讲晒最有效嗰啲，等佢冇跟咯，因为佢觉得吓、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我姓黄啊。 系黄生你好。 你好。 系。啊，想讲两样嘢。第一咧，就系、是、就住呢种旧式补选咧，我就当然系支持基哥啦。 系 呢个刘小丽，你喺个选举政纲度系讲到点样话捐人工啊，包括你讲紧嘅几咁光烈话要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去争取全民退休保障。其实你所谓泛民系讲咗好多年啦。 啊，唔系，喂，阿黄生，我一样嘢收一修正你先。佢搞嗰个全民退保咧，佢系免工噶。即是政府拿了一个所谓种子基金出来呢，他那个他呢，我不知道他怎么运作，他也都没有解释过。但他说总之呢，市民是一蚊都不用拿出来的，免工的，是 有分别的，他和泛民那个，你继续啊。 是啊，所以就说你这个只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你想老人家去给一些飞而已嘛。你其实所谓你的泛民很多的选举政纲的口号其实都是空谈的。四年之后又换一个新的口号嘛， 同意。 但是你冯远基三十年在民生方面的付出，大家是见到他今天所谓离开民协、离开民主派，你们的泛民怎样对他，说他是鬼啊，说他是不是民主派啊，你这些是不 是人啊。或者今天我是你的阵营，你就说我认同，第二天你就觉得他不适合在这个圈，你想着其实他就说他不是同路人。喂，你的什么思想啊，你这些所谓不要说从政，你做人的正確都不啱啦，係咪啊？ 同意。 嗱，第二就係想講，係 好啊，你講啊。 你講先，你講先。 唔係，我補充你嗰個咧，你話泛民嗰啲政綱成日攞出嚟空頭支票，咁啊梗啦，梗係啦。喂，我似我哋細細個，阿李柱銘同阿蔡素玉嗰個年代，就要搞2007、2008雙普選，跟住到咗余若薇行出嚟咧，就變咗2012雙普選，係咪？跟住咧就唔知啊，搞搞下咧又話2020。跟住2016啊，系咪啊？唔系嗰个2017、2020系啦，就要搞双普选，跟住依家搞搞下，依家都唔提啦，依家都唔讲啦。依家个双普选咧就已经唔存在啦。OK， 即系你即系谂下泛民咧，系消费咗呢个普选嘅议题咧，即系20年喺香港咧就空转咗，即系民主运动就空转咗20年。系不断褪嘅嗰阵时，哇！最好笑嗰阵时又话啊，嗰阵时李柱铭仲串啊蔡素玉，就话佢民建联个 DAB 咧就 Democracy According to Beijing 啊嘛，屌你个泛民咩卵样，走入去中联办嗰度倾偈啊！你继续啦，阿黄生。 咁系咁，第二咧就系想讲你黄杨达嘅， 系好啊， 即系我唔讨论佢嘅重定嘅呢啲唔值得讨论嘅空间。我哋想佢做嘅，佢啲其實連做人都唔識做嘅。我就同你講中國嘅仁義禮智信，你連守孝都唔知道，你仲係搞道德笑？你即係你講道德笑好笑咩？係 啊， 佢Facebook 出 post 話佢阿媽走咗兩日，然後佢真係搞道德笑。你真係呢啲，你真係連做人都唔識，好講從政啦。我 嚇咁佢呢個同意啊，呢、這個係即係我，所以我咪頭先我都根本上係即係無言以對啊！你點樣去評論啫？根本就违反人性啊！呢啲嘢系， 即系唔系讨论佢嘅政治理念又好，咁样触机会法又好，讲港独又好，呢啲唔系讨论呢啲啊！你啲人性都好，你唔好同人讲你系选立法会、选区议会啦，真系 系 笑死人啦，大佬！你攞佢嘅你啲，我哋话又话自己几劲几把拍，大佬唔好讲笑啦，真系 系。 白 笑就 是这样， 即是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拿那些什么民族基本法出来，但他们自己又不信那一套的。你说完 陈文根， 对，陈文根在希尔顿中心那里他 选完立法会第二天就说民族基本法就等于港独了。 是啊，货真价实 嘅港独啊！热血公民咁，你选到嘅时候问热血公民，你唔支持港独咯，好简单啫嘛。你而家又搬啊，又话支持啊，大佬报章有晒噶嘛？你认你系嘅，你咪认咗佢咯。做咩要缩头鬼啫？系咪先？ 即系好似呢个正系咯。 你而家其实你热血公民做嘅嘢同你所谓嘅泛民有乜分别啫？讲完又唔认，认完又缩翻，系咪先？ 係咪？ 即係呢個鄭錦滿又承認撐港獨喎。 唉，呢個廢柴又唔好講啦，大佬將軍澳插旗，自己成日咧就開個街站打個卡，然後又嗰啲義工去係咁意蘇蘇下，喂大佬唔敢做區啊！伊拉架，其實我想講你，我真係唔識做區啊！你伊拉架咧，點解你可以即係開佢老細口，然後冇去市一頭啊？你老細選區議會定你選區議會？可以區區得嘅。係 啊，你知係咁啦。 都搞笑，我覺得，即係呢個唔係討論佢嘅能力啊，真係唔係討論佢，覺得佢思維上已經好有問題，成個團隊思維上已經好有問題。 嚇、啊！明白。又 見即係一啲所謂嘅素人咧，開街就係開開人哋樣頭，唔係開自己樣頭 啊。嚇！咁所以就係呢啲人咧，就係廢人嚟噶啦。喂，咁啊好啦，喂，你要冇咩補充添啊，黃生？ 好 啊，好啊。OK，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Okay, 好 啊，好，拜拜。好啦，咁我哋咧就接听下一位嘅益友咯，吓、啊。咁佢话阿汪洋冇人性，咁都系，我都冇乜好辩驳嘅呢样嘢，真系佢都系是其是，非其非。 真系，即系冇补充， 冇补充啊！真系讲， 大家判断啦。 吓、啊。好啦，依家接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正在拨通当中嘅。时间就嚟到11:38啦。呢位益友要尽快接听电话啦，如果唔系就要找下一位啦。似乎就唔系好通 喎。 咁冇办法啦，咁我哋听下一位啦。喂，或者咧，嗱，因为咧，我见到有啲益友咧，打电话嚟咧，打好多次咧，嗰啲我就想同大家讲，我哋嗰个封烟系点运作嘅咧。就是你在我們的節目開始之後就可以打8191-2047，那你打通了之後呢，又聽到有這個信號聲就可以收線，即聽到嘟嘟，那你就可以收線了。那我們那個的系統就會記錄了你的電話，那當我們記錄了你電話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即跟回那個時序呢，會逐個打回給你的。那你所以呢，你就不要打133，打133那些呢吓、啊，即系你话唔收来电先，你好惊，咁你唔好打嚟吓、啊。即系呢，我唔怕得罪讲啊。即系等于有阵时话登记圣诞卡嘅，我哋咪嗱，你惊嘅你唔好登记，唉，唔好烦啊。每一家又话，呢、這个神区呃地址嘅啫，唉，晒气都唔同佢拗啊。你惊啊，唔好登记，包括你惊嗰啲唔好打嚟，咁啊得噶啦。但系你又唔好打33，你牙咗我哋嗰啲咩嘅啫。即系我又打唔翻俾你嘅，你又唔好谂住一打通我哋个台吓、啊，所以我真系话俾啲，因为有啲益友可能新听嘅，咁佢唔知噶吓，咁、啊、我即系简介翻我哋嗰个嘅台嘅运作俾佢听啦吓、啊，就冇接线生嘅，我哋唔系电台嘅，因为我台都系得三丁友，永远每次节目咧就得我同另外一个主持，即系个嘉宾主持咧叫做唔系啊，俾人拉埋，即系同另一个嘉宾。主持咧系去互动嘅，一就冇接线生嘅，我哋冇咁多资源嘅吓、啊，即系话俾大家听嗰、那个运作系点样吓、啊，即系你拨通咗就可以收线。嗱，呢有好多，呢有好多呢啲电话喎，系喎吓，唔紧要啊，我哋好啦，又接听下一位啦。即系你玩电话都冇用。唔系你打电话上嚟打屌鸠我哋都得噶，吓会优先接听我啲 PM 我得噶啦。你话啊神区我都系屌你嘅咁样，得你即系俾个电话我吓。 我哋唔听嘅， 我哋系唔听嘅。喂，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喂，我系 Sharon 啊，神区你好。 系 Sharon 你好。 系啊系啊系。我想好简短讲两样嘢嘅啫。 好啊。 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关于佢嗰个咩在线有几千人咧嘅，我都头先听到你咩讲佢诶都系写发梦啊嗰啲啲咁。 系。 但因为其实我都睇好多人哋外国好劲嘅 YouTuber。 系系系。 咁啊，系啦，咁啊 ，for example 就系我有睇美国差唔多 number one 嘅。YouTuber 叫 Casey Neistat， 他今年已經是搣到係10 million，即係1億的 subscriber。 OK， 咁人哋咁勁 subscriber， 人哋頭一個鐘頭大概係二萬零個 view， 係。 咁你有一個咁細嘅台，有乜可能喺同一個時間有五千幾人一齊睇文學作品咯？係咯，睇青陽公鴨啊！啲人你講緊係一億個 subscriber 喎， 係。 你熱血時報有幾多 subscriber？ 我想問。 啊！ 即係呢個係好笑咯，嗰個 B D 五仲喺度話：哎呀，好開心啊！今日有唔知幾人一齊聽，有幾千人一齊聽。即係用下個腦啦，即係嗰個智商真係好緊要，真係。 係。 咁啊係啊，咁啊長話短説啊，第二樣嘢咧就今日今天滾熱辣。咁就我今朝咧就喺荃灣地鐵站近南豐中心嗰度咧，就見到呢個熱血公民開街站。 哦。咁係係邊個咧？ 因為 用嘅 live 咧， 係啦，我開咗個 live 嘅。 嚇！ 咁嗱，即係區選陣要啦，係咪先啦？ 係係。 咁其實今朝咧，其實見到嘅都唔止淨係熱血公民嘅，咁亦都有見到工黨同埋見到民主黨嘅人咧，都喺度開街站嘅。咁但係其實嗰啲都熟口熟面嘅，因為佢哋其實嗰啲久唔久咧，真係會開街站。久唔久，就算唔系區選近嘅，都會見到嗰啲人喺度開街站。 係係係。 咁但係熱血公民咧，就真係稀客啦。 係。 即係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二零一六年佢哋參選嘅時候，其實我都會有幫手。 係。 咁但係自從二零一六年嘅立法會選舉之後咧，其實我係從來未曾見過佢哋喺荃灣出現，即係其實嗰度基本上係。咁多個政黨必爭之地嚟嘅，其實嗰個位 啊，買依熱血公民嘅口號叫做得清醫得天下啊嘛，你荃灣區就唔理你。 其實原本真係唔想講嘅，咁但係既然你咁講咧，我亦都想問聲啦。其實你知唔知長亨村喺邊㗎？ 我就知喺青衣，但係確實位置就真係唔係好了解啦嚇。 嗱，因為我實在咧就真係葵青區嘅街坊，我都經常揸車咧，車兩個女去青衣啊、荃灣啊，就經常都去唔同嘅地方去玩嘅。 O K， 咁青衣我都好熟，因為我夫家即係我老公嗰邊都係住喺嗰邊嘅。 哦哦哦。 咁其實青衣嘅長亨村就話説咧，就喺青衣近西邊咧。去呢個青馬大橋嗰邊嗰條路，再要轉一條小路仔入去，你基本上你係唔會入去咯。 嗰個山頂嚟嘅嘛， 嗰個山頂，山頂之餘仲要再轉條路仔入去嘅。 O K， 即係山卡拉啦，嚇嚇， 係好偏嘅，即係我唔知佢哋點樣得清呢得天下咯。 咪口號嚟啊！ 嗰 啲嗰 條咁嘅， 同基本法一樣。 我未係。我其實都成日都要過去同我奶奶飲茶咯。我未曾試過喺青衣見過佢哋。 O K， 咁佢哋淨係屈喺嗰個長坑啊嘛？佢嘅嗰個叫做 係啊，嗰、那個叫長坑。 咁可能佢淨係屈喺嗰度啦。 偏嘅其實係。 嚇、 啊。咁講埋佢哋今朝開街站啦。 O、okay, K， 好啊。 咁係啦，咁我其實打電話嚟最主要就係講佢哋開街站，佢好笑。 係。 因為其實我個直播好短嘅啫。咁因為我一路就行佢哋，我亦都唔想佢哋阻住我去 Starbucks 嗰度飲咖啡嘅。 嗯， 咁咧我就經過佢哋啦，咁做個直播啦。咁我離遠就見到佢哋有啲熱血公民嘅義工啦，嗰啲戇鳩仔啦，就喺度派傳單啦。 嗯， 咁我眼見就冇乜人接㗎。係。咁同埋好似你話齋，佢哋而家嗰件衫咧係冇佢哋熱血公民嘅。名喺度噶， 系佢哋只系口号啊， 我先超金超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就好鸠嘅呢个人，即系好狗，亦都好鸠嘅，好鸠流嘅呢样嘢。咁同埋咧，我一路行过啦，经过啦，咁亦都好细心听佢哋嗌麦，佢喺度嗌麦嘅。 系， 佢就自称呢、這个郑松泰议员咧，就喺咩立法会嗰度提出咩特权。咩調查嗰啲咧？調查呢、這個鐵路咩事件嘅？ 哦，佢唔使抽水噶啦，話俾聽啊！依件嘢咧， 喂，你唔係你哋熱血公民唔係要運作基本法嘅咩？ 嗯， 點解唔講噶？ 嗯，嚇，當然係冇提啦。 你講開通線嘅， 嚇嚇， 好好笑咯！同埋佢哋喺度自稱佢哋喺度心奸細作咯。 哦，佢都冇得呃人噶啦，佢嗰啲吓，所以喂，咁佢有冇认得你啊？或者嗌咪嗰个你认唔认得系边个啊？ 嗌咪嗰个我其实又唔系好认得。 嗯 好高嘅，咁好似之前唔知佢哋边个社区主任，我好似见过佢幅相嘅，但系 X 方面我就唔系好认得，同埋我见途人亦都唔系好行埋去，其实接传单啊诸如此类咯。 哦，咁啊，即系梗系噶啦，佢自己本人都唔出现啊，佢本尊都吓，咁啊，所以 佢就系动咗幅 banner 喺度咯。 系，明白。好啊，喂，咁啊，多谢晒阿 Share 你嗰个分享先。 唔该晒。 OK，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拜拜。 咁咧冇得抽水噶啦，基本上咧咩调查嗰啲铁路啊嗰啲嘢咧，唉，俾阿田德臣食晒噶啦，成个嗰啲即系所谓公路又好咩都好，即系泛民都想抽水噶，都抽唔到啦，更加之何况你即系郑松泰，你即系嘥气啦，成单嘢田德臣系攞晒分噶啦。你冇份攞啊！泛民都攞唔到啊，更加何況你啊？咩特權條即係咩特權法嗰啲走去咩調查？調你老母咩？呢一樣嘢係田北辰攬曬功勞啊！唔好意思啊！我唔會同你講咩？唔係啊，佢都乜唔需要講。事實上就係佢係有份去揭露呢單嘢，而且佢係呢件事件裏邊嘅一個非常重要嘅主角。是泛民都攞唔到分，泛民都冇份啊！傻仔，郑松泰仲谂住你呢攞样嘢出嚟加分，白唔白痴啲啊？好啊，咁啊见到咧呢、這个陈云海咧，嗱咁啊话说佢又帮呢个即系咩工党刘小丽嘅筹款晚宴咧，又话支持下吓，咁咧就话。即支持一下香港自己人喎，你咪繼續支持咯。你認為呢個自己人，你睇你個 like 啊，22分鐘得個105個，你都算低啦，大佬。平時佢講嗰啲其他嘢唔係㗎，好多 like 㗎嘛，你知唔知啊？你咪繼續支持 啦， 你咪繼續支持個老千咯，陳雲海。係，我唔會鬧你，你都每一個人都有佢支持，喂，建制派人支持啦，係咪？我唔會即係亂咁鬧人，不過。是不是你支持得你预咗有啲人会闹你咯，唔系我啊嗰、那个，唔好意思啊。不过你真系支持呢啲咁嘅老千，支持佢系呃市民，支持佢系去即系开一啲嘅空头支票，系明知自己都做唔到嘅嘢，支持佢去即系话搞呢个咁嘅义工队又唔搞，话捐一半人工又唔捐啊，咁你咪支持咯，系咪？冇所谓嘅呢啲嘢系。唔会同你再讲嗰啲咩政纲噶啦，我觉得啲讨论政纲咧嘥时间，根本上你反对派就根本上系一无是处，而且都系实践唔到嘅。你啲政纲系你过唔到半数，实践唔到噶啦。你使乜攞政纲出嚟呃人啫？你做唔到噶啦，嘥气啦。喂，我选个人入去就要监察政府，就屌鸠啲狗官嘅啫嘛，泄粉嘅啫嘛，攞嚟你估真系你靠你争取到民主咩？共产党唔俾你就冇，咁简单，大家心知肚明，系嘛？点争取啊？靠你呢班咁嘅96,000人士去争取啊？一定唔得啦，大佬，系人都知啦呢样嘢就，但你唔好呃鸠人啊嘛，你梗系呃鸠人啊嘛，你系直头连啲市民你都当佢笨柒啊嘛，咁呢啲人都支持得落嘅，咁啊恭喜你，你实俾人屌，不过唔系我，你唔好斩我晦气，不过啊。好啊！依家接听下一位海外嘅益友吓，佢登记咗嘅吓。咁呢位咧，应该就系嚟自澳洲嘅益友啊吓。咁我哋依家睇下博唔博得通先嗱。但系咧， 唔系潮州啊， 唔系潮州，澳洲嘅。但系有个问题就系我哋咧，依家嗰个款项咧就得翻六个几亿，咁你就即系啲时间就谨慎啲去，即系你自己去处理啦。同啲益友讲啦，要。吓、啊，陈云海支持刘小丽系啊，你睇下佢 Facebook 咪有咯，啊，登晒相出嚟啦，即系佢可以支持，佢绝对有咁嘅自由去支持，亦冇所谓，我觉得，啊，你咪支持咯。 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leave. 咁啊唔通、啊，嗱、啊，我哋使唔使再打多一次？ 打多一次。 嗱，咁各位益友咧，如果聽緊咧，咁你就好接聽電話咯喎嚇。 因为依家千几二千人等紧你听，听电话系。O、okay, K， 好啦，电话就正在接通紧噶啦。嗱，再次接通啊吓。时间咧就嚟到晚上嘅11:52啊，似乎都唔听啦，唔听咧，咁我打两次俾你打唔通就尽咗人事啊吓。 系 啊。 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好啦好啦，唔听就算啦。你点啊？你话长亨嗰度？ 佢早几日嗰个地区主任咧，即系个韩斌咧， 系 搞咗个咩全民运动操咧，跟住得四个细路。 哦，咁佢呃佢唯有呃细路啦。佢已经系即系都冇， 即系完全啲街坊都唔理佢。 吓，咁冇办法噶、哦。佢依家啲街坊又唔睬佢，系嘛？咁佢咪唯有向啲细路埋手咯，冇用噶，冇意思啊，搞呢啲嘢吓。 细路都 我成日讲啊，学下邝俊宇啦，放低个身段，做区咧又唔可以高高在上，系咪啊？当咩自己皇帝啊，咩自己救世咩移民啊，乜捻嘢移乜捻嘢民啊，收工啦，屌你老尾真系吓。咁、所以。喂，佢依家嗰个澳洲嗰个益友又复翻我 Hea， 我啲 Hea 乜鬼？我打俾两次都唔听。唉，真系打俾你又唔听，打完你又话喺度。我咪即系啱讲到边啊？即系我话学下邝俊宇啊，邝仔，喂，人哋真系去嗰、那个即系社区中心度同啲街坊亲切交流，系嘛？佢即系等于就算阿麦润培都系噶，喂佢点样对待嗰啲区里边嗰啲老人家嗰啲阿婆啊？喂，你唔系受老噶，大佬啱唔啱啊？即系人哋真系做地区，喂，所以咪有得睇咯。咁你而家参考啲，即系嗱喺地区里边又坚实啦，那个工作、那个票数又多噶啦，咁系咪真系参考嗰啲啊？咁你冇理由走去屌你谂咩？你又喺度嚟咩？搵啲细路真系。嗰啲咩跳舞啊？嗰啲叫做嗰咩 全民运动操， 操你老母咩操？你嗰啲你嗰啲全民体育救世去喺一边啊？ 救捻咗世， 救捻咗世未啊？冯景恩话斋，唉，真系咁好啦。我哋接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即系嘥气，即系呃细路啊！有鬼用咩？即系香，即系嗰啲大人唔理佢啦。系嘛？咁佢要唯有咧揾细路笨啦，但系佢都冇货金噶， 冇票添。 吓、啊，系冇票噶，唔好意思，到佢十八岁登记得嘅时候，你个档都执柒咗好耐啦。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到你啦。 喂， 系到你啦。 系，系姓郭伯啊，估唔到，咁到咁快到我喎，真系。 系，阿郭先生。阿郭生。 我讲几句啦，咁先讲一讲咧，就阿射眼门啊，咁就佢，我记得佢喺2016年咧立法会选举输咗之后咧，佢第一个 status 就话阿文台约就背后讲教主，另外咧即系你头先提到啦， 系 佢即系佢系有一次系即系叫啲友逼你去听个电话噶嘛， 系啊系啊， 我有听过个节目嘅，跟住佢打嚟咧。就話黃台仰點條友去咩點條友唔知去沙田跟住 上水， 差拉咗咯。 上水去上水唔知搞咩，俾、人拉撚咗。 唔好意思，太耐唔記得咗。 係咪我記得㗎呢啲嚇？唔緊要嘅。 我覺得 嚇， 唔係我覺得諗翻轉頭咧，我有啲質疑呢件事個真確性咯。 咪後屘唔使質疑啊，郭生。後屘可能你有一集冇聽到咧，係嗰個事主打翻上嚟話係冇呢回事啊，有嗰個人已經打上嚟噶啦。其實係人哋坐完出翻嚟打電話上嚟話唔關黃台養事啊。嗰、那個人講咗啦，已經係、有一個係打過上嚟噶。 唔係即係因為我因為呢咁嘅事我都冇跟開啦。 唔緊要冇跟開啫，我話翻嗰個結果俾你聽。 就算我分析翻，即系就算冇跟翻我分析翻，我都觉得呢件，即系觉得个事件真确实嘅就质疑嘅。 明白你质疑佢个真确性系， 即系纯粹系我嘅，即系纯粹我嘅分析咯。即系第一就系当然佢哋为组织嘅性格啦，个人嘅表现。另外即系亦都即系佢性格表现，同埋另外觉得即系阿黄婆样，虽然都有可能有啲嘢啦，系做得唔好啦，咁但系我觉得 以佢嘅性格，亦都唔会做呢事咯。呢个系我个人纯粹系我个人嘅睇法咯。 明白，明白。 咁就 我话翻俾你听，个结果系咩咧？事后咧系有个人打电话嚟啦，嗰个人咧系有少少口吃嘅。OK， 啊，唔好介意啊，嗰个人，我估系冇听咁紧要啦。嗰个人打电话嚟咧，有少少口吃嘅，咁就。我记得应该是上年啦，吓佢打过嚟咧，就话呢单嘢其实系同黄台养就无关啦，吓咁咧就嗰个人吓，我嗰集我 exactly 唔记得系边一集啦，但系一定系我好深刻系有个人打电话嚟咧，系帮阿黄台养澄清嘅。咁而且咧，就算嗰阵时我听阿郑锦满嘅电话咧，佢去指控黄台养嗰啲嘢咧。咁我问佢有冇第三者在场啊，或者有冇其他嘅即系客观嘅证据，佢都系冇。咁纯粹系都系佢同个黄台养之间个对话嘅啫。咁所以又好难咧去证实到，即系你话喂你指控一个人，原来得你听到嘅喎。吓咁咁，我你叫我点信你啊？系咪先？ 呢个其一咯。 吓， 同埋即系将咁多件事拼翻埋一齐，我觉得呢件事可信性。唔高咯， 不過佢不嬲都係講開大話嘅嘛，呢班友 係，即係我就係覺得呢兩年所有嘅事拼合埋一齊，我覺得成佢講嘅嘢可信性係高咯。 係，明白。 咁係我嘅睇法。 係，明白明白。 係咁，另外都即係講翻，即係講翻少少啦。其實我就講到區選民啦，咁我就幫佢站個台嘅，咁即係我至少即係幫即係有佢係喺屋企附近幫佢做下義工咁樣啦，咁。咁嗱，真系唔好意思啦，下屆你係冇會有票嘅。我再講多一次。 唔係你係幫邊個做義工啊？ 再嚟香港補選， 你幫阿鄭錦滿做個義工啊？喂， 我嗰陣時2016年做佢義工嘅。 O、okay, K， 你曾經 2016年做佢義工，咁就嗱，我講聲真係唔好意思，下屆你唔會有票，我唔會俾你嘅。 明白。 咁啊，覺得你會有錢嚟香港補選嘅啦，即係我唔會覺得佢聽完你嘅分析之後，我唔會覺得佢唔會俾錢嚟港補選嘅。佢就真係係咯， 梗係唔會俾錢啦。個上屆都係要上屆都係要鬱文去墊資啦，記唔記得啊？乜嘢都要 啊，好似好我有咁樣聽過啦。 嚇、啊，梗係唔會啦。而且呢個人 咁大冇咗水喉，冇水喉嘛。 而且呢條友咁撚冇心肝啊！我諗第二個都唔會再捧佢啦。喂，你明唔明啫？喂，佢就去攞翻嗰個所謂選舉資助同埋選舉按金個30万啊嘛。屌你，咁佢都可以唔捻攞嘅，即系懒捻到咁嘅一个人系，呢只你有冇见嗰个人可以懒捻到咁嘅？吓、啊、嗱，有啲人又话嗰个系关 佢前阵时好勤力噶， 吓一阵又话唔知咩关个邦尼事，我唔会帮你澄清嘅呢啲嘢系吓，咪、啊、你继续讲，你讲完先，我先讲你阿国生，你仲有冇咩补充添啊？ 我你又讲嘅，我又讲咁样冇问题啊，费事咁乱讲咁好啦。咁跟住第二就其实想讲阿小丽老母啦， 好啊好啊。 我想翻起佢嗰陣時2016年選舉咧，有幾條撚樣打嚟發癲噶嘛，即係打嚟發癲踩場踩台噶嘛，其中一個就係阿蔡圭陽啊嘛。 哦，係啊，係啊，蔡圭陽啊，係啊。 有蒲頭咯，好頭未啊？想問一下。 有個卡卡嘅益友咧，就去走去訪問佢喎，好笑喎，嗰個片真係多謝佢喎。即係呢個旺角人旺角市嘅版主啊，卡卡咧，就佢都好犀利，喺街頭咧就認得出。 哦啊、真系蔡佳颖、 蔡佳阳先生，就支联会青年组嘅成员，咁佢咧就追住呢一个嘅蔡佳阳咧就质问咧，到底有冇仇思达收共产党钱嘅证据？咁佢就系闻风而逃吓、啊，就即系想避开咧呢一位卡卡嘅质问。 嗰个嘢讲到嘢都唔识讲，我大佬你唔好中执佢啦，系嘛？即系清楚支联会咁紧嘅，你接班好惨噶咯，大佬。即係好似吊頭冇人去補吊咁啫喎，而家陰陰十公嘅喎， 冇人冇去補吊噶啦，邊個俾人拉起去咁冇人知咗？紅樓夢， 唔係，揾人去補心啊，補海心威啊， 哦補海心威咁遠啊，點去啊？ 補我最撚巴閉，咁啊仲巴閉啦，咁我講要再講埋少少感想啦，就其實真係我都其實雖然我唔中意馮檢基嘅，但係即係呢個唔咩原因唔講啦。咁但系我真系好想刘小丽输，好似 唔系你好想咩话？ 我真系即系好想刘小丽输，因为肯定苹果会吹捧佢嘅。 唔系咁，你知唔支持阿基哥参选先？我问你，你知唔支持基哥参选先？ 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佢參選嘅自由，但係佢肯定係俾法輪交插賽，同埋佢我直話俾你聽，極大機會佢係會被勸退嘅，好似上次咁樣。 但今次佢已經係被即係泛民嗰啲友咧，就係話即係逐咗出呢個民主派。 花名葉俾人哋糟質到質到就噴血啊！個花名葉長都死死下退出，搞到唔知去邊啦。我覺得唔知呢啲嘢唔知有破啦。 我覺得就嗱、如果阿基哥真係選嘅話咧， 到時再點 咧？我會全力支持佢咯，阿、郭生嚇。我会全力支持他去参选，即希望他会顶得住。 我就冇一个合适的人选咯，即系佢要去选咁，我当年就冇咩，都冇咩意志啦。我绝对即系冇人有权参选啦。 系，同意同意。 即系总之佢有提名改选，咁跟住就即系其头先你讲到话陈阿云海啊，咁佢有去啊，陈阿云小丽咁好笑咩？ 系你睇下佢 Facebook 啊，冇呃你嘅。我哋唔中意呃人嘅，因为呃人咧、就会 唔睇啦。因为唔睇啦。因为佢之前咧就参与嗰阵就少系重现嘅，即系话佢话佢咁卵柒啲咩，即系类似咁啊。话佢咁卵柒，你凭咩可以选到啊？咁样咁结果真，其实嗰时我都唔信嘅。结果嗰条茂你真系嗰马，我都估唔到啊，估唔到而家阿方刘小丽喎，真系我都唔知佢老谂紧乜。 即系陈文海又闹过刘小丽噶， 心良苦又话九西点样九西应该点样，而家帮埋刘小丽喎，真系几用心良苦啊呢条友真系，唉、哎，真系我真系服咗佢。 唔系你个意思系咪啊？陈文海以前曾经闹过刘小丽啊？ 唔系佢就表言重言，刘小丽就冇留意到佢有冇闹咧，因为我都冇跟好耐。 O K， 即系佢系批评个姚重言吓，哦， 佢批评个姚重言，但系就而家擦刘小丽有啲怪怪地，觉得就 咁呢个又冇乜关系嘅吓，但系就佢有佢自由咯，但系 照计两个同一阵线噶嘛，诶、即系好奇怪条友，即系同埋最后再讲埋最后一点啦，即系。即係你頭先提及嘅話咧，泛民講嗰啲嘢全部都歪啊！即係佢哋講嗰啲咩民主啊，嗰啲乜嘢都實現唔到。其實我再補充多一點就係、是，即係佢非泛民講唔做啊。有其他人如果即係有大鑊嘅百聽，或者其他人用其他手法去爭取咧，即係見到乜嘢話就咁嘅民主感，我都冇嘅，不如我嚟你啦。佢一定係落井下石嘅，即係往績係有嘅。所以即係佢，即係其實再補充一點就係佢哋唔單止係呃選民，即係係。即係今時今日係嗰個民主啦、那個發展啦，冇話獨立港獨本土啦，佢係一個好重大嘅阻力咯。我自己真係都諗咗好耐，同埋即係唔好再同我講咩顧全大局咯。我顧全大局先引到你班友做，如果唔係我出街揸住啲喇叭叫你一票不投叉叉叉咁樣嗌嗌，由七點嗌到夜晚七點都得啦。 嚇嚇嚇， 係咪啊 ？OK， 明白。喂，多謝曬你電話，郭生。你有冇咩補充啊？ 系好，唔 该。O K， 好多谢你电话。 唔好啊，系几大位啦。 O、okay, K， 好，拜拜。好啦，喂，即系佢头先讲开咧，咩啊，郑锦满嗰啲咧，咩即系佢咪有30万射落海嘅？嗰阵时有好多人出嚟解释，又话唔关呢个事，唔关我事，我唔会同你解释嘅。总之你嗰30万咧就系射落海，即系唔好嘥时间，我唔会再同你因为了解咁嘅细节咧，因为又关边个事，唔关边个事啊。你覺得唔關唔關邊個事？你叫嗰啲當事人出嚟解釋。唉，我冇同佢嘥時間嘅。總之而家入曬你鄭錦滿數，係嘛？你係當事人嚟噶嘛？啱唔啱啊？你話唔關你事，你講啊，關邊個事啊？你出嚟講就得噶啦。你又唔撚講嘛？唔撚交代嘛？啱唔啱啊？唔好話自己唔撚關你事呢單嘢，唔撚關你事，關邊個事啊？中遠中咩啊？中 遠門。 中遠門啊？嚇？关佢事啊？系咪关佢事啊？你出去讲啊，得啦，讲啊！屌你老味，我使乜卵射你啲人啊？都戆卵鸠嘅，都唔好讲你中即系嗰个帮 Nick 中啊，嗰阵时啊，曾经啊帮过嗰个咩筹款啦。唉，晒系嗰个咩啊？嗰阵时帮佢嗰个血狗仔队啊，定咩筹款啊？系唔记得咗你要问陈兴旺啊？总之系曾经帮过你，即系登你个大头去筹款啦。嗰阵时都系啱唔啱啊？嗰阵时已经喺度搞紧清算啦，费紧事讲呢啲已经系晒气。好啦，我哋继续听电话。即系我唔会咧，就因为佢系女人啊，某啲人系女人咧就特别镜石啊，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啊，大佬，嘥时间。啊，系女人就镜石啲，你唔好锡捻住阿陈秀伟，啱唔啱啊？唔好咁批评佢啦，讲嘢。 你老尾真系，一阵又话嗰个女人呢、這个女神嗰、那个法子全部扑街啊去，屌你老母！我系乜捻嘢人啊？我唔系女人啦、啊，閪又冇啦，咁多人听我节目多捻鱼啊！你讲你系咪真相啊嘛？讲你系咪啱听啊嘛？讲你系咪事实噶嘛？睇佢系咪女人，睇佢有冇波，睇佢有冇閪嘅咩？你黐捻线嘅呢班友系。即系你唔好怪我喺度嚟，突然间喺度爆泄。即系呢班友呢啲狗公，屌你老母真系狗公嚟嘅，睇嘢又唔捻睇事实，屌你乜净系睇佢有冇波有冇閪，睇老母咩冇你冇份屌啦，吴家铲，屌你老母，做狗公嘅冇份屌啦，个块閪几滑啊，个波几滑啦、啊，冇你份啦、啊，柒头，成扎都柒头啲人都唔捻睇事实，屌你老母，乜嘢啊？使射你啊！波大就有道理啊！你黐捻线嘅，咁捻有道理啊！肥妈有道理啦、啊。阿Maria 个又个巴闭啦，斗大波啊！ 佢啊，听佢讲啦。 斗大波恩尼最劲，多捻鱼。屌你老母！你睇事实根据讲啊嘛，评论一件事，睇佢有冇快閪嘅咩？你有份屌咩？柒捻懵懵，忍咗好耐嘅呢啲嘢，话俾你听，即系唔提都冇咁兴嗰阵时，我哋乜九啊几样掣肘啊，哎呀咩，唔系女人大晒噶，我想讲喺个网路嗰度又好，喺个现实世界好咩都好，啊唔好一阵间又话平等啊女权啊乜。屌你老尾，你都唔捻系根据嗰个客观嘅事实嚟到作出一个评论，你个评论可以主观。但屌你老母，你要根据事实噶，啱唔啱啊？就算条女好卵索、好卵正、冇卵用噶，你冇份噶，唔好意思，唔好做狗公啊！点解个社运界咁卵多呢啲人嘅？真系我唔卵明啊！真系 真系好卵多， 因为咪即系咁卵师兄啊嘛？你明唔明啊？ 唉，真 系即系实事求是系咪啊？基于嗰个客观事实作出主观评论，都咁鬼艰难啫。喂，如果有閪就大晒，唔使讲嘢啦。咁呢个咁嘅无敌神区，唔好咧开台咧，直头系系正式。喂，我哋开亲台，鸠一碌齐一碌， 三条友咧， 三条友做乜嘢啊？咁你开台啦，屌你老尾就系。你揾次整个女主持都冇嘅，你咪系咁做。你最紧要啲听众听唔系听你大佬。如果佢又睇咸片啊，如果佢要即系追求一个美的和谐嘅，即系一个女性嘅官能刺激嘅嘢，系咪啊？啲咁卵样嘅人都有嘅，真系，唉，咁都唔想讲啊。我喺度听电话，卖忍咗好耐呢样嘢，大佬，即系不吐不快。大晒咩？你估真系， 真系波皮都掂唔到， 即系波咩？有啲林浩基嗰啲又系。 喂， 唉，喂，好啦，喂，早晨点称呼啊？听 唔听到？ 系早晨到你啦。 喂， 系早晨到你啦，请讲啊，早晨吓。 喂喂，听到？ 听到啊，到你啦。 喂喂喂， 系咪佢好似听唔到我哋讲嘢？我哋再打多次啊，打多次啊，系。唉，系啊，又冇粉渣，关你卵事啊，冇粉饮。听 到好。 喂，早晨，听到啊，到你啦。听 到啊。 吓。 喂，你好啊，陈区。 系。 我系 Louis 啊。 系，请讲 Louis。 系。有两件事又想讲嘅。 系。 咁就先讲一件，即系其实唔系咁开心嘅事啊。 系。 咁就其实因为就咁样嘅，咁早排就有个即系自称零千电脑，就冲入去一个嘅 Facebook 嘅群组入面啦。咁就係咁發癲，咁因為其實個 Facebook 群組咧本身都係已經走噶啦，咁就話 邊個熱切咩咩黐線佬啊？邊個嚟啊？嗰個係 就有個叫蕭夫 Moon 啦，佢一個嘅熱清城嘅黐線佬。 蕭夫 Moon 唔係我寫低佢先，呢啲即係呢啲叫蕭夫 Moon， 就呢個係咩？呢個係清城派㗎， 即係熱清城，即係保熱清城支持者啦，係 OK 支持者，就衝入嚟發癲。就話 去邊度發癲啊？ 即係話 去邊度發癲啊？ 佢喺香港癲佬力量個 哦，香港癲佬力量嗰個群組 系系，请继续。 咁就发神经啦，就话即系你班即系成班益友，就喺度话班益友就话你喺网上只有咁大力，就你即系又话冇鬼用啊，对住而家个粒水啊咁样诸如此类咁样。 吓，我冇所谓，佢用佢讲啦依下。 咁呢条友咧就好老实嘅，就抵屌嘅，应即系应该屌鸠佢踢佢出去应该就咁就，但系就唔知，因为呢个人咧，其实我以前系曾经识佢嘅，咁佢都系叫曾经系有捐钱过俾我度，即系咁样。 哦，即系呢个萧夫曼曾经捐钱过俾你个组织啊？ 系啦。 唔系咁，你咁咪你个你咪咩先？咪你慢慢嚟啊 ，Louis。你嗰个组织系叫咩名？我哋写低佢先啦。 呢个香港民族阵线，咁其实 哦，你系香哦，你哦，你系香港民族阵线啊 ，Louis。哎，你好吓。 系啦，系啦。 系系系。 都略耐之前嘅事啊，都唔系话近期嘅嘢嚟噶，因为佢即系有曾经捐钱过。咁当时啊。即係你話我收佢捐錢嘅時候，我亦都唔知道話喂，原來呢條友咁黐線嘅。即係嗰陣時候我都係，啊都係以為呢條友真係仲係傻嘅咁樣。我冇諗過會即係癲到咁樣嘅話，我冇人諗過。咁我都話，即係咁呢條友其實好老實嘅，抵屌嘅，應該要屌佢嘅。咁但係就因為佢即係之前因為同一啲嘅關係啦，咁就唔知點解就燒到我身上就話啊，即係呢條友係港民陣金主。就講到話即係我唔屌佢，即係就話因為我有收佢捐款，所以我唔敢屌佢啊，我縱容佢咁樣。咁即係我其實我自己即係你話喂，唔係咁呢樣嘢其實唔係現實嚟噶嘛。即係你話就算今年輸錢，咁我見到有啲香邊嘅朋友，咁我都同佢講，我就話喂，即係呢時候咧就即係同我冇乜嘢，即係冇乜關係嘅。就唔好講到話佢好似有金主咁樣啊，即係其實咧我佢又冇乜冇乜嘢嘅。咁我其實某程度上都叫做。即係叫過咗年啦，即係唔好話喂，唔好話講到好似我縱容佢咁樣。咁至於即係本身我甚至我到即係對於即係好似公民對於陳雲呢啲咁嘅黐線佬呢咁嘅死運戰速咧，其實我都好明顯嘅，好明確嘅反應。即係我即係你話當我係澄清又好，你話就係審下又好，就唔好講到話啊，即係我放生葉青城嘅，就即係甚至係已經係愣到曬就話。啊！即係我去煽動呢啲咁嘅癲佬去衝去搞事，咁就即係呢啲又冇可能噶嘛。即係呢個叫一個澄清啦。 唔係，我想問，喂，佢話你話嗰個係所謂咩蕭夫曼又捐咗幾多錢巴幣啊？咁大支嘢啊？ 其實佢又唔係啲乜嘢嚟啊，好多即係其實佢都係大多數時間啊網絡遊魂啊。 唔係，我想問佢，即係佢捐過幾多錢巴幣啊？ 其实都唔系好多，都系几千嘅咋？ 乜几千蚊啊，金主啊，几千蚊啊？ 问题即系我，即系佢哋又讲到好似话咩操控紧个组织，咁大佬几千蚊就操控到嘅，咁屌好卵忙啦，系咪先？ 哦，即系佢 操控到啦， 即系佢净系捐过几千蚊俾你哋个组织系嘛？ 系啦。 哦 ，OK， 咁啊，跟住咁你就即系澄清翻，同呢个萧夫曼又冇关系，系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即係澄清翻就話唔好，即係唔好話大家講到我好似又話咩縱容佢搞事，又甚至即係甚至講話咧佢操控緊我組織咁啊，冇呢啲咁嘅嘢嘅。即係呢條友咧就好老實，即係佢都好長時間就冇，即係冇話點樣特別聯絡，冇咁深入嘅聯絡噶啦。即係又唔好講到話點點，咁甚至係即係楞到上去就講到話好似。即係我哋飛速從來唔點，即係我哋講到我好似從來唔點熱狗咁，就話即係縱容佢，又話係即係唔點，即係我哋即係就講到話，因為呢啲咁嘅原因就唔全力追擊熱狗，又冇計話再又要縱容佢哋啊，放生佢哋。 唔係你唔使講咁快啊 ，Louis。我哋唔會剪你報嘅，你慢慢講。唔係即係嗰個。嗰、那個蕭夫曼咁，你依家澄清嗰同佢冇關啦，咁啊得啦，即係總之就係、 是，係啦， 即係佢以前曾經捐過錢啫， 即係互相理解，即係大家理解啦，係、 就是、明白。 嗱咁即係係啦，咁其實好老實嘅，我覺得呢啲小事嚟嘅。咁你呢啲咪即係呢個垃圾，即係熱狗，即係啲熱狗到而家都有啲，即係一兩次啲咁嘅垃圾網遊魂噶嘛，你拖柒咗佢咯，你踢撚柒咗佢咯。即係你，如果你話俾我聽，真係好唔鋸佢嘅，咁你咪兩個，即係約佢出，即係約，即係捉佢出嚟啊！有片過咯，係咪先？即係 唔使片過嘅，我覺得係文明，用啲文明啲嘅方法係嘛？唔中意睇咪 block 咗佢咯，有呢個功能啊嘛。 中意就 block 咗佢咯。嚇 ，Facebook 有呢個功能嘅，係。 係啦，咁就即係唔好話啦，燒到落其他組織度，即係始終我覺得。即係到而家，即係打都叫，即係兢兢業業，就都係叫做仲繼續運作緊，仲繼續都係叫做緊嘢，咁就喂，搞你乜燒到上嚟，我而家好無辜嘅，係咪先？ 啊， 明白噶啦，明白噶啦吓，咁啊，即系你同佢哋无关吓。 咁我又真系讲完啲唔咁开心嘅嘢，我讲开心嘅嘢。 哦，好啊，讲嚟听下喎。 阿邪隐满啦，啲咁嘅变种咧，咁佢就即系我即系佢立法会就冇望噶啦。咁佢咧，即系而家我谂佢最大嘅打算咧，应该都系来年嘅区议会啦。 系。 咁因为我见到佢呢排咧，即系呢啲咁嘅，即系我睇佢而家都已经全职嘅，我都已经走出粮俾佢，即系呢啲就打埋出粮俾佢啦。咁我唔知佢啦，咁呢啲，咁但系我叫佢好得闲嘅，佢真系成日落去街站嘅。咁但係咧，佢又平時又講到自己真係好大把噶嘛，咁佢書展又真係成日翻嚟都係圍你啫嘛。 嚇！ 咁咧，但係每次街站咧，就一支公落去嘅啫，當時有嘅啫。 唔係喎，佢有跟班嘅喎。 街坊咧，佢又唔係好理佢嘅。 唔係佢有個咁我睇佢。Louis 啊，喂，佢有個跟班嘅喎，佢通常你落去嗰陣時咧，咁唔知係咪佢又同嗰個跟班輪住去咩啦嚇？你得閒留意下啦。 嚇！我喺寶林村，我係見到佢真係得自己一個人。然之後，另外早排咧就有一次喺新都城，咁又退出咗小巴站，都係得佢一個人嘅。 嚇！ 因為得佢一個人就好接檔，就拉住個二奶架，即係拉住佢二奶架，企喺個二奶架側邊，就成戇鳩仔咁樣。咁由側邊啲街坊咧，其實都係真係會兜路走嘅咯。 哦，唔係你講慢啲啊，可以。你嗰個語速，你 嗰 個語速太快啊！ 我哋即係放慢啲嘅預測，啲好事就慢慢講。咁、就而家咧，我睇佢嘅情況咧，佢嚟緊咧，好有可能佢會選呢一個 Q 十七，即係呢個寶林嘅選區。因為其實佢幾次嘅街站咧，都係喺呢個附近嘅。咁或者可能佢會選 Q 十八啦。咁但係咧，即係根據上年，即係嗰陣時2016年咧，呢、一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其實咧。即係循環喺嗰一區嘅得票率其實點低嘅， 係 即係都係講緊係400多咁樣嘅啫。咁按照呢個方向落去咧，咁其實無論佢係選 Q17 定係 Q18 咧，佢最尾嘅可能性咧就應該係連保證金都應該攞唔翻，應該係 under 大概500-600票左右嘅啫。 唔係500-600票攞到㗎啦，區議會攞保證金啊，係咧3%嘅啫。係 啦， 嗰陣時中出洋紙攞翻啦，選舉保證金嗰啲奇離怪都攞翻啦，好少嘅啫，3%。3000人投票，339-90票又攞翻噶啦。 啊，咁嗱，咁保證金佢可能 如果保證金都攞唔翻咧，就真係衰得好貼地咯，知唔知啊？ 係啦， 啊， 即係而家嘅情況咧，即係可能勉強保證金仲攞到，但係咧，你話俾我聽咧，當選就不可能，就絕對冇可能當選。 啊，當選就唔得啦。 即係現屆嗰啲咧，其實佢得票率都幾高嘅。即係講緊都徘徊緊2000-3000米。 佢 係 咪對個歐能法啊嘛？係嘛？係咪對歐能法啊？歐能法都有個佢又捧咗一個跟班上位噶嘛？佢退休。 我唔係好記得寶林嗰個係咪？因為其實我今朝睇個資料，咁、但係因為而家我講緊電話，我都查唔翻啦。 明白。 咁但係講緊係 Q17 啦，本身佢係依一個兩個建制派去爭，又再落，即係本身上一屆嘅區議會咧係兩個建制派。去爭嘅，又仲有一個嘅民主黨，咁但係依然係個民主黨依然都係輸得幾，都差幾遠嘅，都行得都俾人拋得幾開嘅。 哦，咁樣嚇， 即係鄭錦滿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咧，你下屆選舉咧，即係區議會選舉咧，你又食硬屎嘅啦。即係我建議你咧，就不如慳翻個3000報名費，捐俾阿黃仁達，就俾佢熟咗層樓佢算啦，就俾佢快啲熟咗層樓佢啦。 嚇，明白。喂，好啊，喂，多謝曬阿 Louis 你嘅電話。 系好，真系。 O、okay, K， 多谢晒。咁啊，你嗱澄清咗，你又唔使咁，即系我见你喺 Facebook 嗰度都即系好紧张呢件嘢。我觉得就你澄清咗就得噶啦，冇问题噶吓。 系啦。 O、okay, K， 喂，多谢晒你电话 ，Louis。好，拜拜。 好，拜。 啊。咁咧就即系讲到话阿郑锦满去选呢个区议会咧，都搞笑嘅吓。即系一啲人系从来冇即系。即係有你知㗎啦，佢又唔係全職去做，因為通常咧，你係喺嗰個區嗰個生活喺嗰個住咧，嚇、啊、你起碼喺嗰個區先啦。鄭錦滿住旺角㗎嘛，報青係咪啊？咁、你又走去嗰個將軍澳嗰度做區，你點樣做區啊？啱唔啱啊？你係咪喺翻你自己就緊嗰啲地方做㗎？嗰陣時旺角南咪有一個嘅，咁點解你唔去對去嗰度選啫？吓、啊，嗰、那个仇真辉啊，你唔去同佢斗？喂，阿姓仇啊，死啊！啱啊，你追击佢，你而家冇捻咗影嘅嗰个吓、啊，今次系点啊？放生阿仇真辉先生啊？呢、這个 你嗰阵时旺角南有个蔡耀济啊嘛？ 去咗边啊？蔡耀济去边啊？ 去咗边啊？ 不过嗰个真系区议会嘅前主席啊，你唔去追击佢。 不过仇振辉先生就同我无关啊，唔识佢啊，即系你个系。即系你依家又真系唔选啦，又真系选咩宝林？唉，你唔去选啦，嘥时间啦，就喺嗰度，啱唔啱啊？人哋个地胆喺度，又控制住嗰、那个诶立案法团，你选条毛咩？啱唔啱啊？蠢蛋，嘥时间呢包波唔紧要啊！你一讲完，佢会继续去选噶啦。 你 真系冇得转区啊！ 系 啊，系啊，你叫佢冇得去咁笨柒咧，佢专去做啲笨柒嘢，所以欢迎佢继续做。即系佢保证金都攞唔翻咧，就证明佢真系衰上啦，好交关咯，啊！即系希望，即系区议会系好低嘅入门槛，你攞翻，因为好似嗰个保证金系3000蚊啫嘛，我冇记错就系啊，我唔记得啊吓，如果有错指正下啦，即系一定冇50000蚊嘅，不过佢连300000都可以射落去，又唔争在啦， 系啊，3000、30000，就咁远。 300000嘅都可以唔要啦。咪呢啲人，你咪证明咗佢系诶。 已经地接驳到95。 哎哎，下一个啦。哎，你唔听就下一个啦。咪即系你咪见到佢啲人啊？如果唔即系唔系佢财嘅，就当然系唔入佢袋啦。但系就唔入佢袋，佢咪唔捻紧张咯？你明唔明啊？如果嗰300000系佢自己嘅，屌你乜佢排捻到袋去扑到去啊？好似阿陈云根去攞埋 radio 嗰个月费支票咁样样，你老母第一日一出就去攞啦，冚家铲！即系呢啲人唔系佢钱，因为又唔系佢抌心口嗌人哋去筹款嘅，又唔系咪又唔听喎？好啦，唉，下一个啦，下一个啦，唔听又，唔使试电话喎，我哋呢个系通嘅吓，即系同啲益友讲翻吓。我哋呢一个电话系通嘅。喂，早晨，点称呼啊？ 你好啊，听 唔到？听唔到啊！你嗰个好嘈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教免提啊？ 啊，两位听唔到？ 你可唔可以贴麦啲？你唔好教蓝牙或者教咩？你攞起个电话听啊，或者？ 好啦好啦，我等。 好嘈啊！因为你要买个盖，你嗰个好渣。哎呀，好啲啦，请讲你点称呼啊？喂？ 喂，你 听到啊？你点称呼啊？ 阿 Ray 啊， 叫我。早晨，阿 Ray， 请讲啊。 我系想讲下。 你介唔介意大声少少啊 ？Ray 好细声，你对咗麦。 咁我下次打嚟啦。 OK， 好，拜拜吓。 好，拜 拜吓。咪即系佢个麦咧好细声又嘈杂吓，即系咧我建议啊吓，即系益友话纯粹建议啊。如果你用蓝牙或者用免提咧，咁啊好唔方便嘅。你打电话嚟我呢个台咧，你要就翻我呢个台嘅低端设备。啊，包括系咩咧？嗱，最好你咧，如果系用 iPhone 或者咩咧，你就插个耳机，插耳机嘅直头系，咁你就听得好清楚啦，听我哋个两把衰声。好啦，咁你咧点啊插耳机咧？你又可以另转个电话喎，因为你电话嗰个麦咧，嗱，如果 iPhone 个麦咧，就喺下边个窿窿嗰度噶嘛。 嗯、 新嗰啲我唔知道，我用 iPhone 6啫，个麦咧就喺个底咧，你可以对住嗰、那个对住嗰个麦咧去讲，咁啊好清楚啦吓。你对你要就翻我哋个台，我哋唔系双台，唔好意思，因为我哋就要啲设备又低端啦，又冇钱营运啦，咁啊个个月都蚀钱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迁就一下咯吓，冇办法。唉，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好啦，我哋接听啊下一位嘅益友啦。啊，咪有啲益友啊，嗰个澳洲嘅益友话试多次，佢 reboot 咗个电话，我哋试多次啦吓。 好， 即系嗱，唔好话我哋唔试啊，系真系试咗啦。咁啊，时间咧嚟到凌晨嘅12:25啦，8月5日星期日嘅时间。似乎那个电话都不是很通喎、啊、吓，系嘛？ 喂 喂，早晨啊，通咗啦，请讲啊，到你啦。 喂，早晨啊，神区。 喂，澳洲嘅益友系，请讲啊。 系啊，澳洲嘅益友打嚟啊。 系，请讲。 我叫阿奕啊，你哋好。 系阿奕，请讲啊。啊， 我就系想讲翻一下呢个郑锦满啦，主要 系 因为咧。 好似你頭先都講啦，佢以前又話佢自己係澳洲人喎、 哦，嚇、 啊，又犧牲好多嘢啊，咁啊走翻嚟香港又要去選舉之類咁嘅嘢啦。不過我哋喺澳洲呢一邊，好多朋友或者好似我哋嗰啲 group 喺香港人在澳洲嗰啲 group 都冇乜人認識佢嘅，直情都唔知佢係咪嗰啲啊 working holiday， 即係走過嚟做工之類嘅嘢嚟嘅。 唔係，佢喺澳洲咧，事實上係喺嗰啲唔知咩野雞嗰度讀過書，咁而且咧亦都係結過婚嘅喎，有離埋婚添啊。咁呢个明报报道，佢自己选举之前咧，揾阿沈旭辉啊呢啲咁嘅佢嗰啲友好咧自爆咗嘅，写篇咁嘅所谓嘅访问嘅类似访问嘅，其实系线稿嚟嘅 ，OK， 摆明系拆弹嘅，啊， 哦，咁呢个都好多好多办法可以过嚟噶啦，系读书又好，working holiday 又好，啊，即系总之个个都系。代表不是踎得太耐啦，咁啊，个个都有不同的原因就要翻香港嘅。 系，唔系佢而且亦都咧系冇毕业嘅喎，吓佢喺嗰个澳洲嗰个学位系冇毕业嘅喎，吓。 哦，咁呢个当然啦，唔系个个资质都可以毕到业噶，呢边真系都有翻咁上下难度噶，野鸡都要真系俾心机去读去做噶嘛啲功课。 而且佢咧系嗰啲英语水平咧都仲渣过我，系。 冇办法啊！呢啲天资嘅嘢，你天资高啊嘛，你转得快啊嘛。 唔系你有冇睇过佢嗰啲英语嘅水平啦？选举论坛啊最清楚啦，睇嗰啲英语，哇，大佬笑死人啊！真系。 哦，系啊，系啊，咁啊，今次咧，我又即系我其实我上年已经系一路都想打嚟揾你倾噶啦，即系第一次叫做终于打得通啊！由上年我已经系。不断咁 follow 住系阿法国佬啊，你哋咁样嘅。 系多谢你，喂阿奕咧，其实咧你长途电话嗱，我又要同啲海外益友解释一下咧。我哋嗰个系统咧系 detect 唔到长途电话嗰啲嘅来电显示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海外嘅益友又想打电话嚟咧，咁就唔需要打嚟嘅。咁但系你啊要做一个动作，就系将你嗰、那个电话号码。連埋嗰個國家嘅即係個曲咧嚇，嗰個編號，即係你咪加61咯，澳洲咪係咪？咁你就將成個號碼就 send 俾我，咁我就係會打俾你嘅嚇。即係如果我哋有錢嘅時候，即係要入錢嘅。 我想問一問咧，而家其實即係英軍又走咗啦，咁啊小龍啊又係算係走埋嘅咧？ 係。嗰、那個好似冇走喎、 啊， 有繼續喎。 我見到佢而家都冇乜喺呢個熱狗嘅範圍度活動咯。咁啊走咗去唔知賣 T 恤定係咩咩動漫之類高達咁樣咯。 嚇、啊！咁可能佢養唔掂咁多人㗎，那個雞棚要即係裁員㗎啦。咁冇辦法㗎喎、啊。 哦，因為我哋澳洲益友呢一邊咧，以前都有啲朋友係識。熱狗那邊的人的他 們 是跨洋過海會 send message 過來叫貨金啊什麼神神七啊什麼神十 哇 金 箭的原來 是這樣叫我們有些相熟的朋友、哦以前譬如練過功夫啊動漫啊那些都叫貨金貨金貨金經常最重要是貨金 喂阿奕我想問他是通過什麼渠道去通知你 WhatsApp 啊 咩都有噶，有啲系WhatsApp 或者有啲系 forum 啊，或者系 group 嗰度都有噶 ，Facebook group 又有。 哦，即系咁 send 就系咁 send 啲 mass message 俾人啦，要货金，嗰 send 俾你嗰个边个嚟噶？可唔可以介意讲下边个嚟噶？ 只可以系讲嗰啲咩救世啊、体育啊、又练功夫嗰扎咯。 O K， 唔系嗰个 exactly 系边个人？你唔怕讲噶啦，嗰个系 小龙啊。 哦，即系司徒小龙咧。即係嗰熱血公民嘅主持，就越揚聲一啲嘅信息，就叫你哋啲澳洲人啊，即係澳洲嗰啲華僑啊咁樣啦嚇，即係就去捐款俾佢。 即係我哋以前譬如喺香港學過功夫，咁啊喺個武館度識啊，或者 friend 漏 friend 識咁樣，咁 當然好多年之後啦，我哋又過咗嚟啦，咁然之後有時聯絡開咁樣又話啊，我喺度追緊啊，十一啊，又搏緊上位啊，喂、哎，貨金喎、啊，支持下喎、啊，咁樣咯、 啊。咁黐線啊！有冇搞錯啊，大佬？ 我哋都冇乜人會睬嘅，即係有時叫做熟嗰啲師兄嗰啲咧，就唉、哎、一場相識咁咪又貨翻一百二百咁樣咯，港紙。 哦，即係當俾黑衣嘅啫喎。一二八即系等于 唔俾，好好唔俾面噶嘛？有时即系一百二百又唔系话多， 系即系二三十蚊澳纸 到 啦。 人哋都系咪先 吓？咁、啊、但系即系呢啲人系好捻折堕咯，你咪睇到。即系在你作为一个主持，点解仲要啊喺度拗货金？啲货金咧，跟住有汪洋又收三成，即系抽三成噶嘛？佢系你都知噶啦，你俾二百蚊佢，佢抽六十蚊噶嘛？吓、啊，你知唔知噶？ 系系。咪系咯，梗系知嘅。 咁所以你话即系呢啲系咪真系即系你自己做乞衣就算啦？呢啲司徒小郎又要供养埋呢个汪洋残兽，唉、哎，即系呢啲系好鬼即系白痴嘅行为嚟噶。喂，好似我哋咁样系嘛，又唔使话叫人哋捐款啊乜嘢咁啊？你咪自由自在咁做咯，又系咁做啫嘛。我哋 rating 高过佢一定嘅，系咪先？即系呢啲系即系好肉酸咯，大佬，人哋都去咗外国咁多年啦，仲要即系大家都冇乜见面嘅啦，已经系即系得闲寒暄下问候下咪算咯，点解要叫人哋捐钱咧？呢啲系即系好无耻啊，真系。 哦，咁而家 PayPal 呢个系统真系好伟大嘅，咁啊令到佢哋真系可以收到唔少噶。 唔系你，我觉得一样嘢，你捐钱咧，你自发咧，你如果系心悦诚服，你觉得那个节目系好听。你去捐錢，我覺得冇問題嘅呢啲係，我唔係話反對啲人捐錢啊，而係你冇理由真係拗噶嘛，你明唔明啊？你真係覺得好聽嘅，咁自然會有人捐，呢啲叫有舍自然香係咪先？使乜喺度嚟拗啫？好肉酸咯、 啊！哦，係啊，我哋喺海外都非常之支持你呢個食熱狗行動㗎。 喂，多謝多謝，喺澳洲亦有 睇波啊，咩嘢都好，有機會買到熱狗嘅咧，我哋都食熱狗，然之後。page 摆翻去我哋嘅 group page 嗰度， 系 啊，咁当然系 Facebook group 咧，佢就渗透得好犀利啊！佢哋以前打网战咧，几乎大部分有香港人嘅 group， 佢哋都插晒佢哋啲针落去噶啦， 系 一见到我哋摆 post， 佢哋好反感，即刻跳出嚟。咁嗰啲系海外嘅热狗。殘黨嚟嘅啫嘛， 係 佢哋都亂 Q 咁廢，我哋都覺得好反感。 明白嗱，所以咧唔需要懼怕佢哋嘅，因為佢哋係少數嚟喎。你要記住，真係真㗎，阿奕，你其實睇到㗎嗰、那個走向係佢哋係，而且你都你嗱，你又可以 identify 到佢嗰個係咪分身先啦。首先，如果係分身就唔使理佢啦。如果一個真身咧，唔多㗎呢啲人係。當然係會每一個 group 都有可能有啲即係潛伏咗一啲嘅即係殘餘嘅熱狗啦，但係唔多噶啦，已經我相信係咁。你觀察係點啊？ 學你話齋都唔多嘅， 係， 但係佢一見到啊關於呢個熱血公民嘅嘢，佢就有啲出嚟噶啦。特別好似上一排咁書展咁樣，你俾熱狗圍，我擺條片，哇！啲人啊，即刻跳出嚟噶，會真係亂 Q 咁廢噶。 我唔需要驚佢噶，佢哋喺其他嗰啲將軍澳 group 啊，喺其他嗰啲大埔 group 啊，都喺度廢嘅。但唔緊要噶，啲義勇嘅街坊咧，一定多過佢，唔好懼怕佢。真係嘅呢樣嘢係，千祈唔好驚啊！呢樣嘢，尤其係你喺外國自由世界，更加唔需要驚呢啲咁嘅即係熱狗嘅。以前咧個網路點解熱狗可以控制到咁多人嘅即係情緒、就是，即係佢係令到好多人啊懼怕熱狗，就係因為咧每逢有一啲反對熱狗嘅行為咧，一貼咗出嚟，就有一扎呢啲咁嘅人走出嚟吠，走出嚟咬，走出嚟 cap 圖，甚至起底滋擾其他嘅網民，就咁樣先至令到啊佢哋可以即係所謂紅霸網路嘛。但经过我哋踢爆佢督数，经过我哋踢爆佢根本上系冇钱莫财财困嘅时候咧，基本上呢个组织已经系走到尽头，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惊，见到佢出嚟吠，一定要出嚟反包围佢，指证佢，踢爆佢，千祈唔好俾佢得逞。 我冇惊啦，呢啲少量残党嚟嘅啫，即系佢留言都话，够胆嘅你咪翻嚟书展度啊，喺个摊位面前食一次。咁、 我都會留言講，我冇理由買張機票翻嚟同你傻噶嘛，你係傻嘅，我唔係傻咯。 係。 另外就係、是、啊，法國佬真係勇敢啦，呢、這個就係。 同意，梗 係 同意啦，呢、這個 絕對支持。 支持支持法國佬。咁啊，喂，咁你有冇咩嘢補充添啊，阿奕？ 冇啦，系咁多啦。 O K， 唔该晒你，唔该晒。 有机会我哋再倾下呢位澳洲嘅益友。 好嘅，好嘅。 O、okay, K， 多谢 多 谢， 多谢你 电话， 拜拜。咁啊，好高兴啦，终于接听到啦，因为都好开心噶，系咪？即系有啲海外嘅益友都支持我哋嘅节目吓、啊，因为嗰边嘅时间咧就已经系凌晨两点三十几分噶咯吓，因为佢哋快过我哋噶吓，咁、啊、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嘅。收听，尤其收听直播添啊，因为嗰个时间其实唔系好就噶吓。好啦，咁啊，我哋就继续接听益友嘅电话啦吓。电话号码咧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啊，等紧大家电话吓。好啦，依家咧就接听下一位啦。时间咧咁啊嚟到。喂，早晨，点称呼啊？到你啊，吓。 喂，早晨啊，陈开，我系租仔啊。 系，请讲啊，租仔。 喂喂，好多谢你喺书前屌鸠我个人渣。 我冇屌鸠佢，冇讲我冇讲粗口嘅，冇屌鸠佢嘅喺书前嗰度有。不过喺节目就有嘅吓。 明白明白明白。吓。同埋咧，我想讲一样嘢咧，陈开你真系好捻勇敢。 系点解咧？ 因为面对住咁大棚人，你可以咁冷静。 我嗰个位置，我上个礼拜都解释过啦，因为即系叫做硬着头皮咧，就冇得拣嘅嗰一刻又，唔通吓，唔通嗌救命咩吓？因为有个镜头喺度，最紧要咧，阿租租个镜头继续拍紧直播咧，就即系一定要淡定啊，冇计噶嗰个系吓。 哦，租租乌都淡定，如果佢唔影低，我哋都唔会知道佢啲咁嘅。 系啊，都好多谢啊，租租乌嗰个咁淡定啊，影低晒成个过程吓。 系啊，同埋我想，陈哥，我想提一样嘢，就我想讲下陈秀慧啊。 系，请讲一下。 啊，我真系屌佢个老尾，我真系，我真系要奉劝佢听下好人好事啊，郭博士。 系，点解咧？ 屌你老咩？郭博士啊，就系讲嗰啲喇嘛教。 吓。 佢撚咗仲去擺啲多傑紅燈，我真係覺得佢個人咧冇乜知識咯。 嚇！ 即係郭博士喺呢方面，如果大家熟悉佢，都係佢都好熟悉呢方面宗教嘅嘢。 咁佢講咗啲咩咧？係關於佛教 嘅， 同埋 大概嘅內容我都唔係好記得。咁大概都係講啲喇嘛，即係唔係一個正統嘅教派啊，同埋佢都係想利用啲信徒啊去呃錢啊、敛財啊。或者佢呃啲女性同佢性交啊咁嗰啲嘢咯， 咁啊呢个就系郭博士嗰个人意见啦。嗱，我唔知啊吓，你引述佢啦，我唔清楚啦。呢啲就宗教嘅嘢， 你可以去重温翻阿郭博士一啲可能好似嗰啲记录出嚟嘅嘢。 阿租仔，我建议唔好喺我哋个节目嗰度讲一啲关于宗教嘅议题咧，因为咧首先嚟讲，第一我就唔系好中意嘅，因为咧实在系有啲人。但我要跟你讲，不是我不喜欢你讲，而是因为有些人啊，又是关于什么宗教啊、怪力乱神的东西啊，那就借我台来要做磨心，我很反感啊，这件事不要再找我台来做磨心，又找我台来借我台去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你要隻抽你出去隻抽，你要屌哪个你自己出去屌。我想呢，那些人是知道我，即要知道的就知道我在说哪班人的。啊！你哋咁咩中意拜神啊？乜嗰啲啊？喂，唔该你自己出去搞，唔好咧就喺度嚟就想借我过桥嚟到去，即系拉拢我去，即系批评乜乜。我唔想参与你哋嗰啲任何嘢啊，大佬。 明白。 嗱，你又话佢呃钱，嗰个又话佢自己系真嘅咩？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唔想去知啊，唔好再打电话嚟讲关于宗教嘅任何嘢，唔想听吓呢样嘢。嗱，唔关你事嘅租仔，只不过我借题发挥啫呢样嘢。 因为上年书展咧，你系提过佢即系佢所信奉嗰个某一个宗教咧，佢系即刻好似笠捻咗水咁啦，即刻。 嗰个系事实嚟噶，嗱我所列举嗰个咧系事实，我亦都唔知佢真定假，我唔知呢啲系属于真定系假，唔知，亦都唔想评论。但系咧，唔好再借谂住借我台嚟到去宣传呢啲嘢啊。 咩拜咩拜物啊，一間又話呢個假嗰、那個真啊，唔知啊。你哋如果係認為嗰個人係假嘅，我又想問一句嘢啫。喂，既然你好憎一個人，你使乜打電話上嚟我台嗰度做見證？見證啲咩啫？你覺得嗰個人係神棍？你覺得嗰個人咩？你自己開個台去屌佢嘛？你自己開個 page 去屌佢嘛？點解要怪？點解要借我過橋呢？啊、我唔好，我好唔中意啲嘢嘅，其實係。即系我亦都 唔好意思啊，陈区，我都唔系有心去讲呢样。 唔系你，我好多谢你打电话上嚟俾我借题发挥，我忍咗好耐，你唔信咪租租屋啦。我哋自己私底下同陈兴讲，倾到好反感噶啲嘢系，一阵间又成日想喺度嚟控制我哋嘅节目喺度讲呢啲嘢，一阵间又咩咩唔想知啊，大佬，你自己出翻嚟即系斗到够啦，啱唔啱啊？关我鬼事咩呢啲嘢？啊、你喜欢拜什么就拜什么咯，你总之是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啊、我也有我自由去不说，就不要让你在这里借我台去说这些东西，已经是极度反感了，即是又烦厌，是吗？ 哎，很开心的神哥，真的打到给你，我第一次打上 来，我也很开心，你可以给我借题发挥去说这件事，大佬想说我很久又找不到个位置去说，即是你明明即系我唔开名就已经系好俾面嘅，叫做大佬自己搞啦。你觉得你系真嘅，你咪话俾人听点解你系真咯。你又觉得嗰个啲系假嘅神棍嘅，你咪话俾人听佢点解系假咯。就唔系喺我度讲嘛，我唔系宗教节目嚟噶嘛，你明唔明啊？我唔系讲你租啫，我真系唔系讲你，你啊真系 我 系纯粹借题发挥。 我明系啊。 阿租租屋就一定知道我讲边个噶啦。 嗯。 边班人啊，或者系唔系一个，系两班人嚟噶系。 两班。就是、 一班就知啦，一班又系佢自己又系要搞乜搞乜，一班又话认为佢咧系神棍乜乜乜乜。唉，我唔想去知啊呢啲嘢，大佬已经系真系烦咗好耐噶啦，已经系。都唔关我事噶嘛，呢啲嘢系啱唔啱啊？ 系啊，啱系啊。不过陈区都系嗰句啦，你加油啦！我好欣赏你讲嗰句就 系、是， 唔需要再惧怕任何嘢。我听咗呢句嘢，我觉得好有启发咯。 系、啊、明白。 因为喺听你呢段夜间二小时期间，我都发生咗啲事。咁啊，我都觉得呢句嘢系帮咗我好多。继续加油，陈区。 嗱、啊，你都要唔好惊，你惊咩先？你介唔介意分享一下？ 都是啲家庭嘢嚟嘅。 我咪你唔使惊啦，家庭嘢都冇公权力嘅，唔使惊啦，更加之。唉、哎，唔会拉你嘅，放心，唔好惊，绝对唔需要害怕，知唔知啊，租仔？ 唉、哎，其实都系即系一啲即系家庭内部嘅纠纷， 系 即系搞到我个人好低沉啊嗰一期。 哦，唔需要害怕噶，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我听完神哥你讲，真系唔需要再害怕呢啲。歪理啊，唔系真实嘅嘢咯。我真系好欣赏你嗰句是其是非其非。 啱系啊， 我真系好欣赏。 嗱，多谢多谢多谢。 嗯 ，OK， 喂，多谢晒你电话，租仔。 系啊，系啊，继续努力啊，陈区。 好，大家咁话，好，拜拜。唉，唔好意思啊，就系搞到租仔变咗俾我喺度借题发挥，即系，哇，老实讲，今晚真系即系学阿老董话斋嗰种 cap 图，真系舒畅咗好多啊，大佬。都忍咗好耐啊，好多嘢都心情舒畅咗好多。妖、哎、你咪忍捻咗好捻耐啊，有啲嘢真系啊。不过都系头先嗰个好玩啲，即系嗰个 波皮党 嗰啲好玩啲，真系。喂，我哋个节目从来都冇女嘅，唔好意思啊，全部仔嚟嘅做节目系大佬。咁啊点啫？系咪先？ 咁啊点啫？ 即系人哋系，唉，即系唔想讲呢啲嘢。即是就是这 样 吧，就是这样吧，好，继续听电话。不是那个有个成日留言的 T-Moho， 我查过他的 account 不知道见定留的，如果你留的你只要那自重一点，不要成日在那里贴东西，不知道说什么在这里，不要用假 account 来留言，一会儿才说你。喂，早晨，听这个电话先，你怎么称呼啊？ 你好，我是阿金啊。 阿金请讲啊。 是你好啊。喂，就咁嘅，我想讲下郑锦满嘅。 是。 是因为呢，我自己都是住 我自己是住宝林村隔离嗰个居屋。 哦。 即是英明苑。 哦，英明苑。 咁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即是呢近排嘅观察咁样啦。 好啊好啊，你又跟将军澳街坊啊。啊。 是。咁因为我头先听阿神区你讲咧，好似讲到阿郑锦满冇乜机会选到咁，我估计咧阿郑锦满佢自己都唔系咁谂嘅。 嗯， 因為寶林嗰邊我自己睇呢就咁嘅，即係首先呢就你知歐蘭法都年紀都相當大啦，應該會搞退休啦。 佢捧個新人啦嘛，係 呀，佢捧個新人。咁原本呢佢係諗住捧佢個仔嘅，一開始。咁後來好似佢個仔又冇乜興趣做。跟住之後就換咗佢嘅議員辦事處一個助理。 助理啊嘛，外姓人嚟嘅嗰個就係啦，我知嚇。 係啦。咁然後個助理又好似唔想做，咁所以而家最近咧就變咗一個新民黨外派落嚟嘅一個靚妹。 嚇。 係啦，咁所以就應該係冇，我估佢嗰位女士應該係本身都冇乜經驗喺翻寶林村呢頭嘅。 嗱金嗱吹咧，如果咧建制派聽到咧。你真係要即係嗱，如果你係要真係趕絕呢班咁嘅撚樣咧，唉，唔該你求其做啲嘢啦，真係。喂，你冇好似嗰陣時有嗰陣時啊，麥潤培之前嗰個好似係阿蔡伯伯定邊鬼個？總之咧，你呢啲咁樣捧個新人上去，又捧到唔湯唔水咧，好撚容易挖鐵爐啊，大佬！啊、即雖然我都覺得阿蛇禮滿嗰個機會咧都極微，但係你冇俾佢陰溝女翻船、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 咁樣俾你真係根本搶到真係好鬼唔抵啊！ 嚇、啊，唔係，我相信佢都會好艱難。即係如果係單對單嘅話咧，就希望嗰、那個即係就建制派又好咩人都好啦。即係可唔可以醒目啲咯？嗰啲人係大佬。 我都有留意到佢哋，即係歐倫法嗰邊咧都有做，即係有搞緊啲活動嘅。即係以前，即係我其實我喺英明苑都住咗成廿幾年㗎啦，咁我成日都出入寶林村嘅。 係 以前就冇，以前從來冇見過話歐倫法或者佢啲助理啦，會特登喺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嗰個 office 嗰度咧搞啲活動，叫人嚟玩嘅。最近是多了的，真的 是， 即是我想他们都有一点危机感，因为郑锦满是的，那但是建制派我们不要说了，先说郑锦满，我自己都觉得他已经比以前算勤力了，我每天上工呢我都会经过宝林村的街口过新都城的，咁都已经是试过四至五次，是朝头早七八点钟撞到郑锦满呢佢去派傳單， 係 咁亦都有亦都見過有兩次佢喺我哋寶林村嗰個社區會堂度搞個活動，咁雖然都係冇乜人去啦，咁相比之下咧，就比同而家泛民嗰邊嘅新民主同盟佢哋想派嗰、那個社區主任嚟講咧，就已經多咗好多活動噶啦。 即是你讲郑锦满比那个新同盟多活动， 是我感觉上已经是算出现都算高 了。哎，不紧要了，喂，只要新同盟去他就搞定了，放心都得了。哎，可以放心睡觉啊，今晚你打金。 我有点惊啫，有点 惊。不用怕啊，新同盟去呢他就收工讲完。哎，喂，好事嘢呢个系，新同盟一定要派人去，大佬。 是啊，我哋有位社区主任叫冯君安，他哋开个 Facebook page 我 見到佢哋有做緊嘢嘅， 叫咩名話嗰、那個 啊？馮君安。 哦，馮君安得噶啦，阿馮君安去咧，佢就玩完噶啦，得噶啦。可以放心瞓覺。唔係，一係咧嗱，我話俾你聽，一係就嗰個馮君安贏，一係就你話新民黨嗰個贏啊。就係講完啦，成個結局就係 咁嚟嘅，其實都。 唔係佢係如果嗱，最好新同盟派人去，咁啊仲更加知咧，鄭錦滿咧，即係連中六合彩嘅機會冇埋。我幾驚你唔講呢句，但係我心諗新同盟咪唔去啊嘛，啊原來都去咁啊得㗎。 有派人 嘅。啊得㗎啦，得㗎啦，得㗎啦，放心啊，放心啊，冇事。咪首先你要明白熱血公民。如果第二個政黨一個素人一個僆仔啊，其實鄭錦滿個樣子又唔衰嘅，唔係佢點樣屌你咁樣可以變為化身為蛇撚滿啊，咁多女落搭啊，佢樣唔衰嘅。如果佢唔係入熱狗咧，就佢嗰啲招數係 work 嘅喎。你話咩朝頭早真係扮嘢，因為佢淨係朝頭早嗰鐘扮嘢啫嘛。中午佢都 咁啊係啊， 中午佢唔撚見咗啦，唔撚曬烈日當空日當頭嗰陣時佢唔撚見咗啦。好啦，但其實呢啲咧都係 work 嘅。如果是第二个呢，即是普通的僆仔廿僆岁啊咁样呢，个样子正常啦，是 work 的喎。但他呢就不能 work 喎。点解呢？第一，因为他党呢就是他的父女啦。 第二咧就佢本身佢自己都即係臭名遠播啦，係咪？加埋黐埋個黨又唔係負負得正啊嘛，啊，咁所以就加上你話身同盟去咧，咁嗰個就真係素人嚟噶嘛，嗰、那個咩啊馮君安啊，咁啊聽都未聽過啦，咁啊通常咧就對於一個本身已經係又幫會識啊又爛仔啊個形象啊嚇，一個素人喎、啊、嗱，我唔知佢樣係點啊，如果佢個樣唔衰得過鄭錦滿咧，都即係都係、那個機會都好大嘅嚇、啊。 哦。啊，冯生个样子都正人君子嘅， 啊正人君子就得噶啦， 最紧要后，最紧后生过郑锦满， 吓、啊，我后生过佢添，咁佢玩完，啊，因为我唔知系边个啦吓，咁啊得噶啦，你放心啊，咁唔需要惊啊，吓、哦，你、啊、佢可以放心， 咁我要讲嘢就咁多 ，OK， 多谢你嘅见证啊，咁 OK， 好，拜拜， 好，拜拜，拜拜。 系咪得噶啦？如果新同盟有派人就得噶啦，系。我几惊佢唔派人啊！将军澳嚟喎， 对将军澳。 系咁啊，得噶啦，有社区主任落区就系嘛。咁咧就喂嗱，点解我对于即系我又讲下啦？点解对于我哋嗰个留言板，我咁唔中意嗰啲冇样啊、假名嗰啲人咧？呢个系有原因噶。因为呢啲嘢咧，不嬲都系热青城咧，佢哋好中意做嘅，就玩啲分身啊！嗱，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分身，比如话陈兴网嗰啲，有啲人成日喺网度质疑我噶嘛，阿陈兴网梗系分身啊嘛，佢嗰个本身我认识佢啊嘛，嗱，除非你系话俾我知你嘅真身系边个，我允许你可以咁样做，吓、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嗯， 喂，陈兴网佢系有份喺度主持，有份开声噶嘛，咁佢本身系一个 identity 系。实实在在是存在的嘛，那你那些什么无名无姓啊假名啊将生活照都没有那些就不好意思了，你可以继续听，我欢迎你继续听，但是呢就不要在我们 Facebook 那里留言了，我不想呢即是我们的留言板就变到好像热青城那些九十几个又刘禅啊一会又什么赵云啊又法正啊一会又蓝凤凰啊九十几个名字喂，佢哋好多噶呢啲名啊，又改埋假名啊，又用嗰啲即系其他人嘅相啊。啊，我唔中意见到我的留言板变到咁乌烟瘴气嘅。嗱，我交友咧就用心交友嘅，就唔该用真身啦。如果你系觉得咧讲某啲嘢，哎呀，我都系惊，惊俾热狗搞啊。你如果到依一刻都惊，我唔会劝你讲咩噶。咁你唔好谂讲啊，走啦，唔好留言啦。真噶，你话我赶客，我都系咁讲噶啦。唔好留言啊，直头走啦。你咁惊就咁怕事。啱唔啱啊？又唔好扮反政府啊，扮乜撚嘢收皮啦！如果你留个言都惊，你熱狗都惊，你话走去反共，你系咪食屎啊？叫佢去啱唔啱啊？我讲啲嘢冇错噶，唔好扮反政府，唔好扮嘢，系嘛？熱狗你都惊扮乜撚嘢啫？吓、啊？又要整个假 account 嚟留言。不要扮啦，惊嗱惊咧唔紧要嘅喎，我成日都话惊咧系正常嘅喎，理解嘅吓、啊，但系到依家热狗呢一刻咁都惊咧，我就唔理解。咁所以你唔好真系留言啦，你用啲假 account 咧，你唔该你自己走啦，喺去第度。即系咧，网路世界咁大咧，就自有留人处嘅，我觉得我呢唔俾你留言，你咪去第度咯，系咪？就唔好喺我嗰度咧，屌你冇话又冇名又冇姓。喂，大佬，每一个人讲嘢，我又觉得要负原则，同埋我亦都要知道清楚我系同紧边一个讲嘢，就唔好整啲咁嘅冇相啊，又假名啊。咁呢啲唔系不嬲，唔系我嘅处事嘅作风嚟噶嘛，不嬲我都话系要真人噶嘛，我哋呢边系啱唔啱啊？咁当然你听紧我节目，你都系真人，但系唔好攞假 account 嚟留言咯，好反感咯呢样嘢系啊，就系咁啦吓，好唔中意啊系。純粹是我的 preference， 不要咩讲咩逻辑咩咩咩，又话诶、哎、我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唔好留言啦，唉，留咩言啫？仲九啊几万样嘢惊，船头惊鬼，船尾惊拆咗，冇捻嘢都冇讲，系嘛？包你冇事。日本仔打到嚟，再打多次嚟都唔捻使惊，话俾你听，乜柒都冇讲，咁包唔会得罪人咯，包唔会有事咯。又要讲又要惊惊，唔好讲讲唔好惊啦，好简单啫嘛。咁我点啊？我行出街我咪要好捻惊啊！我唔捻惊俾人斩埋断，喂打烂几多人饭碗啊！我又黎文乐，又张秀贤，又呢个嗰个，又热狗， 咁我行出街系咪要好惊行两步俾人斩捻死啊？即系呢啲真系嘥气啦！我讲求嘅呢边就系我哋要全部都系真嘢，唔好有水分系嘛？即系啲咁都唔明咧。唉，紧要好啦，我哋听多个电话啊，租租屋。 系嘛？ 我大佬你租租屋都系真人啦，啱唔啱啊？ 我都唔用分身啦，都冇啦。 咁你都冇用分身啦。 分身都 系睇热分身都系屌我开咗个小红围嚟嘅分身嘅，屌你老味真系。 喂， 系听热狗嘅。好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早晨，神队 Kelvin 啊 ，Kelvin 新益友嚟噶。 我新益友，你几时开始听我哋噶？新益友。 大约五六月到啦。 系多谢你。 好好听、啊。 哇，系咪？你喺边度揾到我哋节目啊？ 我听翻你2016年、2017年嗰啲添。 哦，咁犀利喂！多谢晒你、哦，你喺边度揾到我哋节目噶 ，Kelvin？ 其实就听阿郁敏个节目， 系， 跟住又听到咩仇思达咁啊，上网查咯。 哦，喂，多谢多谢、嗯、多谢埋郁敏。 唔系，我想讲咧，即系你哋做节目咧，好生鬼啊！ 哦，多谢，好生鬼。 同埋咧，好有教育性。 点解咧？ 其实真系未听你哋之前咧，完全唔知道泛民嗰啲扑街嘢。 系， 哇！真系扑街到你唔信。 吓，系啊。 民建联有咩分别啊？ 有 民建聯。我以前咧仲会去即系觉得啊啲泛民啊搞游行嗰啲咧，仲会觉得去参与系哇，好似为香港做嘢咁啊。 嗯嗯嗯 嗯。屌，原来系去筹钱嘅。 系啊，嗱，你有听我哋节目就知啊，我哋揭发晒佢哋啊，真系呢样。 屌，真系，仲要啲主流媒体一个都唔报。 哦，系啊，主流媒体唔会报道噶呢啲嘢系。 屌，有时揸车咧，903咧，听嗰啲咧，哇，真系听翻之后觉得好卵垃圾， 系嘛？ 讲啲嘢咧又就住咁样，好似帮佢讲嘢咁样。 哦，你听903呢个节目啊？嗰、那个咩？ 嗰啲咩神早嗰啲，我唔鬼记得佢成个 咩晴朗一天出发系嘛吓， 晴朗嗰啲啦，881嗰啲啦， 系因为咧，我哋第一就不受广播条例嗰个规管，就可以畅所欲言啊，讲粗口都得。第二，我哋就唔需要咧俾政府揸住个春袋，因为咧商业电台咧佢嗰个牌照咧，佢嗰个广播牌照 FM 牌咧，就系要经过行政会议会同，即系呢个行政长官同意咧，先可以续牌嘅。咁所以佢哋讲任何嘢咧，都会就住噶。 所以你讲嘢都系要经行政长官同意啦。 咁又唔系，不过就佢个牌就要啦。即系佢哋个牌就要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嘢都系要就住噶啦。佢哋就一定冇我哋。 唔系，所以你要继续做咧，咁我就帮你再 share 出去先得。 系啊，你可嗱，你可以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帮我哋 share 下我哋啲节目吓。Kelvin 有啊，一定会啊。 多谢多谢吓。即系希望 好多人系唔 Q 知噶， 系啊，所以我点解话咁支持阿基哥去参选嘛，就系咁咯，因为佢可以喺翻嗰个主流媒体嗰度去踢爆阿刘小丽嗰啲啊嘛，比如话刘小丽啲恶行，可能你喺主流媒体都从来冇听过噶，话佢咩捐一半人工，我谂主流媒体冇人报道啦，我都揾唔到啦，系咪？但你听我哋咧，我哋就会即系话翻俾你听，哦，原来刘小丽有啲咩恶行噶，咁样吓。 咦，咁样先系噶嘛？ 系啦，你咁样 如果唔系，即系你一面倒咁样就赞赞嗰啲，或者你就系一面倒咁样讲你想讲嗰啲，我觉得啲主流媒体就系咁咯。而家 吓，同意同意噶，系啊。所以 我同埋头先我听到有个朋友打嚟话，见到阿郑锦满啊，喺宝林村啊。 系系啊系啊。 其实我都系住宝林，我住新都城，我又未见过郑锦满有做过啲咩咯。 系嗱，你又有一个见证，唔系佢有派传单咯，所谓咁啊，实质上有做过啲乜就唔知啦。 有鬼用咩？我唔见到有啲咩系佢系帮我哋街坊系争取过咯。 明白哇！咁你新都城嘅街坊嗱，又认识咗一个新嘅街坊啦，新都城嘅街坊。 系啊，我都密切留意下佢哋，原来近期有区议会系咪啊？ 其实2019年先至选嘅，不过就大家开始密锣紧鼓， 开始做嘢。 系啦，开始做嘢啦要。 我又留意下佢哋有啲咩咯，得闲同你报下料啊。 好啊，你可以 PM 我哋喎，得闲影下相啊，各样啊，咁样或者报料啊。 唔系啊，真系唔可以，我觉得咧，哇，真系热血公民，你平时讲佢嗰啲咧，真系哇咁卵扑街都有嘅。 系啊， 系嘛， 讲到冇人信噶。 佢蚀做嗰啲，又话系佢自己做，系嘛？跟住之前讲嗰啲又唔系佢自己，又佢又话佢冇讲过咁，嗰啲都有。 系啊，佢都话搞港独，跟住又话唔认啊，好好笑噶。 系啊，仲走嚟质疑你啲黐捻线。 啊，走嚟质疑我，你抄我有冇讲过有冇港独啊，大佬啊，真系。咁所以 Kelvin 希望你又繼續支持我哋節目啦，我哋都會繼續秉承住是其是非其非嘅原則去評論。 繼續加油啦！一個禮拜做一次，其實都好辛苦嘅。 係啊，呢個時間可以去澳門玩一下得嘅，知唔知？ 去澳門嗌埋我， 我嗌埋你係嘛？你今日喺順德中心度等。 好啊，多謝曬，多謝曬。 喂，多謝曬你電話， 繼續加油。 OK， 好多謝你，拜拜。 拜拜。 吓、啊，唔系，因为咧，嗱呢啲就系 My Radio 嘅听众咧，就系好高质素嘅，真系吓。 系、 啊。即系咁，佢话佢有听中文节目，即系 My Radio 嘅听众嚟噶啦，呢、這个吓。咁、嗯、啊，即系你话讲起澳门又真系好笑，因为咧，即系我发现啊吓，喂，如果沙中线通行咗之后咧，就其实咧去上环咧就八九个字嘅啫，你知唔知啊？ 嗯。 咁咧变咗咧。如果我因為我住大埔啦，變咗如果我嗱，如果嗰個港珠澳橋通咗咧，我又要搭去呢一個人工島嗰個口岸啦，係咪？係。好啦，去到口岸又要轉車咯喎，即係首先係過關先啦，係咪？ 過關 係啊。咁佢個關口係好撚大嘅，你知唔知啊？即係行好撚遠喎，好撚遠喎，唔係。喂，嗱，你去過順德你就知啦。一買飛買飛入閘入閘，跟住咧就即刻過關，一過關落嗰電梯就搭船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嚇， 得兩層嘅啫嘛，嗰度好近嘅啫嘛，即係由你去買吉野家嗰個位行過去咧，都唔止一個字，包埋過關喎，係有個 E 道、E 通道，好啦，落埋去攞位啊，都唔需要一個字。啊，我相信咧喺嗰度搭車落，即係人工島落車落巴士，到你轉車去到嗰個港澳直通巴嗰度咧。哇！我谂啊，起码你冇四五个字都搞唔掂嗰度，因为要行一段好长嘅路程。嗱，我唔知道，我未去过。好啦，已经又唔就脚啦嗰度，因为我搭去嗰个口岸，我都要差唔多一个钟，系咪先？好啦，咁你又要坐嗰个车，喂，去到澳门嗰个关口又要过一次关嘅喎，吓、啊。 系澳门嗰个关。 吓、啊，澳门嗰个关啦，好啦，过完关之后又要等发财巴。咁你有咩意思啊？咁我不如喺上环嗰度坐船用好啦，又快，啱唔啱啊？即落，你知噶啦，等候宝即落，不嬲噶啦。 钱又唔系争得远， 钱又系啊，唔争远。喂，同埋其实依家都好快嘅，你红磡转115同182都好快嘅，其实系啊，即系如果唔使等车咁计啊，其实都系九个字到嘅啫，转182系最快嘅吓。 嗯。 咁所以即系。對於啲居民咧，就你話去澳門，即係尤其新界區噶啦，咁我嗰、個效益就真係唔係好大咯嚇、啊，即係亦都冇乜誘因去即係驅使我去即係用港珠澳橋咯去嚇、啊。貨運嗰啲我唔知道啊，唔識嗰啲我唔評啊，識嗰啲我又評。 唔會乜都 我唔會喺度唔識嗰啲喺度扮識係嘛？啊！你嗰啲咩粵西啊，咩貨運啊，哎、我啲我唔識，你揾蔣志偉去評嗰啲嚇，佢係貨運佬嚟嘅，貨車佬、貨櫃車佬嚟嘅，揾佢評啊！唔識扮識嗰啲叫黃楊達同熱血公民，你知啊？佢哋唔識啊，扮識扮專家，扮咩專家啫？妖、真係，起碼嗱，我喺我自己屋企點樣去咧？最快咧我就知呢方面我專家，唔識嗰啲扮咩啫？妖、真係，你嗱，如果大埔嗰啲居民啊，北區嗰啲啊。其实唔使噶，成个东铁沿线都系，你住沙田都好啦，住咩都好啦，你去到红磡嗰度转巴士去系最快嘅，快过搭地铁嘅系，吓、啊、你信我啊，吓、啊、 系， 但系你要就翻嗰个，你如果搭地铁去， 时间 咧，你要唔系你要就翻第一卡，你要落车要最快，吓、啊，即系落车就即刻上电梯，吓、啊。然之后咧就去上天桥啊嘛，天桥一落咗去咧就转咗去嗰个115同182嗰个巴士站最快嘅， 系 13分钟，即系如果你车即系即刻有车咁计啊吓，系13分钟，唔信你自己可以数下，真嘅嗰、那个系唔系呃你嘅，咁比如话你所以我去嗰度都系 即係其實如果唔需要等車都係九個字到嘅啫，嚇。 係。 咁當然好多時間都要等巴士啦，好唔穩定啦啲班次嚇。就係咁啦。北區嗱，有啲益友就話北區搭九七八就最快。咁咧嗱，九七八咧就應該行西隧嘅。咁啊，應該一出嚟咧就到噶啦，因為西隧一出嚟就其實上環嗰度嚟噶嘛。啊，咁又我咧就冇。大埔就冇嘅，大埔个三零七系经东隧嘅，行到尾，行到尾先到港澳码头嘅，咁我又冇意思嘅系，吓，咁沙田其实可以搭一八二都得啦，直头系沙田开噶嘛，吓，其实嗰仲平喎，你知唔知啊？嗰十六蚊过海，吓， 红隧啊嘛， 系啊，嗱，有啲北區嘅益友喎，嗱三零七唔搭噶，三零七尾站先到噶，喺銅鑼灣好塞車噶會。Chan Wing Chong就話屯門搭九六零就去港澳碼頭，使鬼咩？依家我哋屯門碼頭有船啦，已經走啱時間，仲快。 屯門直接港澳。 屯門直接去啦，你仲去港澳碼頭真係，即係嗰邊咧就冇通宵船，但係咧。你又走啱時間，其實好好時間嘅嗰度係，你偷跳過去冇人知啊，直頭冇人知去倒幾口，推幾口翻翻嚟都冇人知啊！唉，做個屎奶搭噶，你知唔知啊？我走過去海記推幾口，最快嘅一落選發財巴，唔使等行過一個字，哇！推幾口過三關又翻翻去買餸，走啱時間就得噶啦。啊，好过瘾噶！诶，教汪洋搭车又唔够胆讲吓。 诶，嗰度石硖尾交通都几复杂。 边度啊？ 石硖尾啊！ 石硖尾啊，唔使啦， 唔识啊。 唔系石硖尾咧，其实咧点样去上环最快？不过佢唔会去噶啦。第一就我相信，我相信人哋唔会俾呢啲咁嘅烂仔入境啦，影响澳门街嘅治安系嘛，大佬啊！啲人要遣返啊！直头咧无厘头，即系我相信佢又入唔到境啦。呢啲咁嘅人系嘛？咁啊，所以就系即系头先嗰位益友都嗱，有个 Kango 就话玩开边样就真系都系百家乐啦吓。阿法国佬喺度啊，佢话佢唔过得澳门、啊。啊，咁佢嗰位我哋都有睇噶，佢嗰个城又宇宙城邦电台， 宇宙城邦电台， 宇宙城邦电台犀利啊！呢个 犀利啊，都有听噶。 有咪就喺呢一个法国佬嘅牛头角大鱼侠嘅专业咧，可以揾到嘅吓。咁咧就啊 ，Esther 就问去开边间？咁你嗰赶时间咪去海记咯，唔赶时间咪去等车去金沙咯，吓、啊。即系我通常唔会去氹仔嗰边嘅，因为嗰边唔就脚。一嗰边咧，你如果搭 Turbo Jet 过去啦，就你搭发财巴去要第一你要等车啦，唔系即开噶嘛，佢有班次噶嘛，咁要等咯。上到去又要即系架巴士开过去咧，佢又唔行最快嗰条路线系嘛？佢又唔系行友谊桥喎，可能奇怪嘅。咁唔紧要啦，佢好啦。咁啊，左兜右兜咧，去到咧都要三四个字吓，咁啊好嘥时间咯，我觉得。 系。 所以我就通常好少去氹仔嗰啲场嘅，吓、啊。咁啊，你去开边间啊？租租屋。 你知噶 、啊？我唔知喎、啊，大佬。啊，我唔知喎、啊。你去开边间？ 我去咗两次啫嘛， 系乜？你去咗两次啊？你去边 两次啫嘛？ 你去边两次啊？ 你去开边间？ 哦，咁我去开主场金沙啦，都系多数唔赶时间 嘅。你主场嘅啫，我主场。 你又系你主场啊？我咁啊得。哦， 起码唔系回力先啦。 我回力我好少去啊，好卵贵。因为我唔老礼，回力留翻俾你啲热狗佢，唉，我又唔去回力嘅，大佬，好卵邪啊！唉，回力，唉，真系啊， 咁咧就嗱，有位益友啊，阿曾先生咧就话好少听政治节目，因为咧成日觉得咧都系为政治目的而乱咁吹咧，老屈对家。但神區就算鬧人都做足功課，而好少吹水，唔會亂屈人。咁點解頭先咧就我都即係都好多謝呢位益友嘅意見啦。將我頭先嘅話咧就唔好講大話咧去，因為咧你講大話咧去即係攻擊你嘅政敵咧，你最終咧就會俾嗰個大話激到你自己嘅。所有大話都會爆鑊嘅。你根本上你比如嚇，你對住熱血公民呢啲咁嘅爛仔垃圾，你淨係指出個事實都夠激到佢啦。你使乜嗱？有啲人話：，唉，唔係，我哋不擇手段咩？不擇手段還不擇手段。即係當然我都唔係婦人之仁，但係啊，如果用事實可以激到一個咁樣嘅垃圾組織啊，你何苦要犧牲自己嗰個公信力又好，犧牲自己嘅誠信嚟到去講一個大話，編造一啲嘢去激到佢咧？係咪？你就算激到佢哋，最終都會即係你嗰啲秘密咧，多過一個人知道就守唔住噶嘛。咁你最終都會自己俾嗰、那個。即系大话激到翻转头喎，真系回力喎，到时会，所以就即系，比如话吓，嗰阵时有一个，我成日举个例子噶啦，嗰阵时咪成日有个人打电话嚟啊，嗰阵时有个人打电话嚟话汪洋准备移民定咩嘅，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吓，咁我叫佢唔好乱咁噏嘅，因为喂嗰阵时都已经。即係有曬證據去證明熱狗嗰啲咁嘅衰嘢賤嘢啦，又有法國佬啊佢哋嘅見證啦，即係有人證俱在、物證俱在嘅時候，鐵證如山，就唔需要用呢啲咁樣嘅手段去咩啦，激到佢啦，嚇、啊，一路好撈教噶。你擺一百件嘢出嚟，有九十九件嘢係真，如果一件嘢係假咧，佢就會用嗰一件嘢嘅假嘢，就可以推翻曬你一百件嘅嘢，係咁撚撲街嘅喎，嚇、啊。咁到時咧，嗰啲公眾就覺得，都唔知道你邊啲真邊啲假，所以最好係全部拎啲真嘅出嚟。 嗯。 嚇、啊，咁啊唔需要煩啦。咁你話邊啲係假嘅咧？咁你要證明佢係假噶啦嘛，嚇、啊，你證明唔到噶嘛，咁所以就應該用啲真嘢係最好嘅，一唔使煩啊。嚇、啊。 嗯。 好啦，有位益友咧就係、是、就問有冇幾時玩澳門馬，我就好少玩嘅喎。 啊、有益友话书展觉得你好熟口面，因为佢喺金沙做过。 边个啊？ 啱啱见到个益友 Simon Lee， 系咩？金沙做嗰阵见我。我可能见过我、啊。 佢就话见到你好熟口面。 啊，因为系咩？佢边度边个 Simon Lee 啊？边个啊？ 啱啱喺度留言嘅喎，见到。 哦，系、哦，怪不得上次书展咁熟面喺金沙工作过，系啊，啊，咁咪成日游台嗰个咯，啊，咪因为我唔中意坐死喺张台玩嘅，咁你游下台有啲好路嗰啲嘛，继续玩咯。喂，你知唔知有啲台都好捻奇怪嘅？明明跳紧好路咧，即系单跳啊、长路啊、双跳啊，或者嗰啲叫一厅两房啊。喂，唔买嗰啲人系唔知点解，好似惊过佢咁嘅。 太明显啲人又唔敢买。 又唔敢买喎，咁奇咯，冇顶路喎，但系系即系全红嘅，即系单跳已经、即系跳五六口，跟住冇人买嘅。 个个都惊爆啊！ 你惊爆，你边唔好玩啦？惊爆就咁，呢啲有晒路俾你行嘅，你又唔买，你真系买嗰啲烂路，咁你即系。喂，你百家樂就係當然嗰個路都係假噶啦，即係都唔係話俾你聽下鋪一定開乜啦。但係嗰有曬路有曬指引嘅，你唔使買，你只買啲爛路咁，你只揾自己笨賊啊！ 即係好似阿劉德華嘅，不如唔好玩啦。 係係啊 ，Simon 有嚟個書展嘅，多謝佢支持啊！咁啊，喂，聽多個電話喎，唔知係咪嗰個係阿法哥話叫我聽多電話，唔知係咪即係。咁我哋打俾佢，打俾佢啊！不如我揾翻个电话先吓。佢话叫我打俾佢，咁我哋听多一个啦，再应该系拨通紧噶啦。因为啱啱见到，喂，法国佬， 喂，好神啊！你喂， 喂， 清楚会唔会好唔清楚？ 会唔会喂？我见到你个留言，你话接多接埋你，你话要讲阿汪洋 系 嘛？ 系啦，真系多谢你先，屌真系谷鸠气啦！ 诶，咪呢个梗系要接啦，吓！ 唉，今朝咪同你讲，即系我自己都讲过啦。唉，今日暂时都唔好屌阿汪洋住啦， 系 咪先？ 系 一个唔觉意又问候咗佢领袖堂啊，唔系太好。好简单，喂。屌你老母黄杨达，真系屌你老母，真系你有监听，监听你同你讲捻翻。 系。 屌你，我同你啊，屌你互片紧啊，我都识得。屌你老母，你阿妈过咗身都尊重下你阿妈啦。 系啊系啊系啊。 阿妈嘛。 系啊。 屌你老母啊，臭啊你啊，唉，讲捻咗出嚟添，仆街都话想唔捻讲。唉，对唔住爸母啫，对唔住。 系。 唉，屌你你个不孝仔啊，真系不孝。 吓。 喂。我都忍口啦，要知道自己。你喂，你真系，哎，你又加啲讲出嚟。喂，你个老婆仲要，喂，你仲要搞个栋笃笑，喂，取消咗佢啦。 咁咪系咯，即系笑佢老母咩？真 我都费事笑佢又唔该打你，喂，你搞个栋笃笑得落个人咯，爹哋啊，得落个人咯。你老婆，喂，我神出，我够胆讲啊，即系我话老夫啊。我呢个宇宙台台长啊，屌你咯，我依家点鸠几钟啊？我求其打几个电话，我叫咗六个 friend 出嚟饮酒啦。 佢得得六个啫喎， 唔使多啊！我依家去新蒲岗公园嗰度，我随时 call 翻到六个 friend 嚟陪我饮酒，屌你！你唔系咁卵样啊嘛？ 啊！我佢就系一个咁卵样嘅人咯，唉！ 屌，喂你真系你。喂，你仲喺里面嘅热狗真系谂下， 系 我啱啱都同我啲网友啦倾过，倾过末日狼嗰个问题啊， 系咩问题咧？嗰个系 女网友倾末日狼嗰个问题，末日狼大家知边个啦系嘛？ 啊，知啊，热狗嚟噶， 啊热狗嚟噶，蔡文龙， 哦蔡文龙，哎，我写低个名先，因为我哋有个宝嘅，热即系末日狼就叫蔡文龙，OK。 蔡文龙，你揾下吓蔡。蔡文龙， 明白， 你真系冇捻计。 系，跟住咧， 我早两个礼拜前都仲仍然对呢个捻嘢有一丝希望嘅。 系， 一丝希望。 系， 因为咧，佢自己咧喺嘈交嘅，即系我同阿汪洋啊嗰班热狗，即系喺度互片嘅期间咧， 系， 即系我都唔爆捻埋嗰啲嘢出嚟。吓，佢有同我啲另外啲 friend 倾过偈噶， 吓吓吓， 即系会打下攞下食下饭嘅。 系。 佢都會暗地屌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即係依家我分析翻，其實擺滿嘅。佢嗰陣時屌乜撚嘢咧，就話：，哎，屌你，哎，黃洋達啊，唔應該啊，屌你咁樣同阿法國佬，同阿誒最撚錯嘅就係同法國佬同阿李正熙搞對抗啊，乜點咁樣樣。嚇！你哋聽撚到好啦，咦？哇！喺裏面好撚攣撚住個春袋啊，其實暗地裏咧就即係卧薪嘗膽緊啊，咁樣樣啦，即係好啦，好聽啦嗰啲説話。 係。 呢個蔡文龍講得到。屌你嗰日輸錢，我咪現撚咗型咯！ 係啊！ 屌你，我行入去請佢哋食熱狗，我係請佢哋食熱狗啊！記緊住噶啦，我係有錢地行入去請佢哋食熱狗噶，就唔同做一晚喎，但佢哋就好撚冇，好撚恐嚇成分咁樣請你食熱，咁啊過嚟屌你有冇嚇鳩你食熱狗喎？ 係啊係啊！ 記住係兩個唔撚同嘅喎，記緊住啊！你哋當其時嚇得仲好撚驚啊！ 係啊！ 屌你，跟住佢影張相喎，笑鳩我哋喎！ 嚇！ 即系蔡文龙呢个谂响，你查翻我啲 post 啊， 系， 屌你老母喂，我睇直播期间撞捻到佢喺小食铺撞捻到佢，咁我都搭佢膊头啊，喂，唉讲两句啊，真系喂唔系讲笑，我真系谂住你讲两句公道说话噶，啊蔡文龙当刻，你老母跟住又话我哋冇捻用啊，成班好捻似患者啊，失大者咁样样啊，围捻住个档口唔敢入嚟，屌你老母你自己个捻样啊，你蔡文龙你自己个捻样啊，你自己缩捻咗喺个。喺个档口里面，屌你老母最捻入嗰个位，屌你而家影张相出嚟上网打飞兵，你就真系冇捻用啊！你真系，屌你老咩？我真系唔咩提你啊！我都要讲到口水干啊！神哥先知系边捻个蔡文龙啊！ 我知啊，知啊，依家知啊，知啊，冇戴眼镜啊！嗰条捻样冇戴眼镜，我记得系边个？ 冇戴眼镜你死啊！同佢隔咗个节目啦， 系啊系啊系，我知边个，我知边个依家。 我都觉得，哇！我之后都觉得呢个捻仲有啲正义感噶，可能。依家我判定咗冇啊，所以喺里面啲人全部系屌你老母，全部系屌你老母，死捻死嘅依家。 啊冇啊，阿法国佬啊， 继续咁样。 即系依家仲喺热狗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即系，其实因为咧已经经过你啊，或者系李正熙啊等等咧，或者阿 Eddie 即系阿 方志龙啊，即系咁多人嘅见证啊，或者其他人嘅见证底下，加上咁多踢爆嘅材料，都依然仲喺热狗嗰啲咧，就真系扑街嚟噶啦，冇正义感噶系。 系啊，吓再再极端啲讲啦，喂，撇除晒即系屌当你啊、神驹啊、我啊、李正熙啊嗰啲全部，屌从来未喺世上出现过。佢哋依家做啲嘢，你都要屌都成日斋戒佢啲嘢，遗弃佢啦，系嘛？ 冇错啊，同意啊， 你净系做乜烂嘢啊？ 你净系睇佢，你净系睇佢点对自己老母都知啦。 屌你老母都黐线，喂，仲要你老婆即刻讲嗰句乜嘢话 ？The show must go on 啊！佢老婆 啊 ，My heart is go on 啊！你老母跌隔篱我啊 ，My heart is go on 啊！你老母系黐捻线嘅。喂，呢、這个老婆迟早害捻死你啊！黄仁达咪已经害捻死咗你啦，呢、這个老婆 吓 系咪先？呢、這个老婆迟早害捻死佢。我喺呢几年嚟听过好捻多次噶啦 吓 啊！即系以我爆料啊， 系 咪先？我就冇啊，冇啊，射捻满嗰啲咁捻戆鸠啊！屌你老母，你冇见证，我就 系 见证啊！屌你老母，大捻把人听捻过呢一句说话 吓。 即係有啲前輩啊、人士咁樣撚嘢啊，屌你老味係 嚇！即係話阿陳秀慧就累撚死佢。 呢、這個老婆係啊，呢、這個老婆遲早害撚死佢，言難報嘅依家咪 係，咪佢成日講嗰啲咩報應啊咩嗰啲，依家我就見到佢哋有好多咯嚇。我唔知係咪報應啦，但係佢哋都係好多家散人亡嘅嘢出現啦嚇。 唉、哎，真係依屌，唉、哎、放撚長雙眼睇依家，唉、哎啊、最撚好就依家就佢哋嗰班先，而家繼續供養，屌俾多十份，俾多廿份。如果唔系我哋出年烧纸冇嘢玩，你知唔知啊？ 唔系话年宵都可以，喂，话我发觉啦，依家我发现年宵都可以，都可以去食嘢喎，你知唔知啊？ 啊，年宵都可以食嘢。 喂，我哋可以花墟食嘢嘅喎，吓，即系 年宵都可以去啊？喂，到时研究下先。 喂，到时研究下。 系啊，我惊我挨唔捻到烧纸啦，知唔知啊？我啲挨唔到 我好多年咧， 出年狮子我哋冇歌唱，因为我惊我哋出年狮子冇咗啲热狗咧，我哋会空虚寂寞同埋落寞啊，到时要唱 Beyond 啊。 唔系因为咧，点解咧？我好多年咧，其实都冇去呢啲年宵，因为好逼人嘅。但系花墟嗰个冇乜人嘅，所以可以去下。即系我哋咧又可以去下。咁冇理由剝奪我哋去、啊、去，我哋冇理由剝奪我哋去年宵行街嘅權利㗎，係咪先？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好衰嘅喎，年宵又一定要你行嘅喎，唔俾你逗留嘅喎。 咪一路行咯，我哋咪一路行咯，我哋夠多人可以行㗎嘛，幾廿？喂，我哋如果幾廿友真係行，咁唔可以啊？圍 住佢逗留，圍住佢逗留，好似啲回教徒去麥加朝聖咁樣樣。 我一路行，我哋一路行。 嗱、啊，唔系，我唔系嗱，我唔系侮辱回教徒啊，大佬，即系，不过我攞嚟形容就 系 话， 我系喂你小心啲讲嘢。你小心啲啊，大佬。 我哋隔年搞到啲条丁啦，围捻住咯，喎喺度行嚟行去。 系啊，咁啊，喂，年宵梗系行噶啦，咪行嚟行去咯，冇话唔得噶，唔通只系行一次啊？ 行啦，花去，我真系唔讲少，搞佢。喂，到喂，到时都好啦，喂。喂，如果系咧，阿陈哥啊，到时咧拣定几只歌来唱，我攞埋支吉他落去谂啊， 即系你去做表演系嘛？ 表演啊，喂，几耐？到时我哋两头联播，两头联播年尾啊，年尾老兴嘅嗰啲颁奖典礼，嗰啲音乐颁奖典礼， 系啊，两台联播。 唉，你老母花墟教曲咩？花墟年宵教曲，姚光辉啊！屌你老母！我喺呢个方向谂，唉，横掂我都近排都搞紧啲歌啊，嗰啲嘢嘅。唉，咁我练定几首啊，李香兰啊。 哇！你嘅犀利喎，喂，发觉佬嗱一样嘢咧，嗱真系服你嘅呢样嘢。嗱呢个黄杨达咧呢个咁嘅龟蛋啊吓，真系乌龟王八蛋嚟嘅。 乌龟王八蛋，乌龟王八蛋， 就侮辱你啊！喺个书展，我公然侮辱你咧，就话你唔识字，系咪？嗱，跟住咧，你两日之后啊，就即刻改咗嗰首《李香兰》咧，就你改噶嘛，法国佬系咪啊？ 阿苏苏乌又始作俑者嚟嘅，喂，阿苏苏乌咁啊，苏苏乌啊嘛，系嘛？ 系啊， 苏苏乌，喂，俾个 like 你。 喂，蘇東坡係嘛？ 好似係陳興羅咯，其實。 陳興羅，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啊，陳興羅始作俑者啊。 係咩？哦，屌你！頭先我調轉咗，調轉咗，唔好意思。嚇！但係我都要俾個俾翻個讚賞你。 咪真系犀利喎！ 咩封号你啦？我封你啊！ 封你！ 我封你做牛！我谂紧啲封号啊，俾你同阿陈吹啊！我而家 唔系你唔使封俾我啊！多谢晒。 佢不受封。 唉，唔使啦。 文中高啊！ 唉，唔系你封啊，封啊！ 我多年 身为几 平 座啊！喂，你封阿陈兴王咧做呢个文忠公，阿租租乌咧就做呢一个宇宙公主啊！ 你咧， 我唔使，多谢，唔使。 咁 一 位，喂，真系劲啊！劲啊，租租乌你真系劲！唉，嗰日， 多 谢多谢。咁啊， 唔系你犀利啊！两日就起货，写多首歌出嚟串翻佢啊嘛，即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咪完美击倒佢嗰句嘢咯，即系佢嗱冇嘢噶，王阳达就系一个咁嘅人嚟噶，专系讲一啲嘢咧，就以为自己即系好似追紧人哋咁，其实根本上系喺度嚟自取其辱吓。 佢选举真系，佢真系2016年选举选到缩捻，输到缩捻咗啊！ 缩捻咗噶系啊，同阿陈文根一齐 缩捻咗吓，同埋都要讲多几秒钟。嗰首歌有阿 Wes粉嘅，同埋其他网友粉嘅。 系。 咁你与我占得半岛啦，即系里面嗰啲歌词，咁好多网友俾咗灵感我嘅，多谢翻佢哋。 系。 应该要俾翻个 credit 佢哋嘅。 系系。 我话 Wes 啊，益友 Wes 一定要嘅，因为佢都占半好多嘅，佢唱嘅添嘅。 系 Wes Fish 系。 个 demo 佢唱嘅。 O K。 系啦。 好。 系啊，咁嗱，咁如果年宵搞得成咧，年宵我哋至少啊有呢一首。 哎， 派台作品 啊！好啊，正啊！ 有支持呢首派台作品啊，派第一个就派上本岛台啊！派台作品，睇下年尾，睇下年尾入唔入到呢个十大劲交金曲？咁我哋就喺呢个花墟嗰度举行咗咧，我哋带埋乐器去谂啊！哎， 屌 你就 系 咁 收 样啊！ 哎，好啊！ 喂，佢话我唔等识字啊嘛？ 系啊，系啊。 是 不是啊？ 是啊。那我就即刻同你讲，我梗系识字，佢都戆捻鸠啊！ 成首歌填出嚟啊！吓， 佢以前就热政治啊， 系。 咁热政治，佢有一期咧要写每一集写一百字咧，做个介绍，嗰一集简短介绍噶嘛，一百字。 吓。 有几集我写噶，屌你老母！哎呀，又讲喺度屌你老母，所以唔好讲佢。 唉。 一百有，唉。咁佢真系嘥气啊！真系你真系选举真系输，唉！你真系输到缩咗啊！真系 系佢缩捻咗噶啦！ 你回归就回堂回到咁样啊，大佬 吓！ 我真系我佢回堂回到咁样，唉！算啦，唔好讲啦，讲啲讲翻啲开心啲嘢。喂，你讲翻赌钱啦， 好啊！ 赌钱咯， 吓！ 我知道廿一点噶， 廿一点啊！你中意赌？ 系啊，嗱，我僆仔嗰阵时咧，嗱，依家咁耐年前唔怕啦。因为我不嬲咧，天生大叔脸啊！ 系 我十五岁入去回，我十五岁回入回力噶啦。 哇，咁犀利噶！嗰阵时回力嘅前身嚟嘅，嗰阵时系旧回力。 旧回力即系旧码头咯。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喺水塘湾嗰度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点解我咁细个咧？因为我细个跟我老豆去澳门睇赛车啊。 我睇赛车。 系啊，咁我开头就胆粗粗嘅入去，就拉下老虎机嘅啫。 系。 咁跟住咧，大下我发觉咧，咦，我行入去都扮到下嘢喎，因为我都生得够高啊嘛，个样够老啊嘛，嗰阵时都有胡须，十五岁有胡须。 吓，哇，咁你好犀利喎，你咁快吓。 系啊，咁跟住喂，我回力全部赢钱嘅，我喺回力里面。 系咩？回力都赢到啊？ 系啊。系啊，我有个方法噶，我唔系射篮啊，我冇钱射篮嗰阵时。吓，咁嗰阵时就我每年细个咧，仲系读紧中学噶。 系。 我每年过去澳门睇赛车咧，都系免费噶。 吓，点解咧？ 我同我老豆去睇，因为我就算我同我老豆去睇咧，我都全飞，我都照自己俾钱噶。 吓吓吓！ 我自己做兼职储钱过去睇咁啊，跟住我每年澳门期咧，我就做酒楼啊，做咧咁啊，代定千零蚊过去咧，再做弹药啦。 系。 咁我年年澳门赛车咧，我僆仔就年年澳门赛车咧，我都去回力廿一点台咧嗰度赌噶。 系。 因 因為我記得嗰時廿一點，嗰時嘅回力廿一點佢咧有一嚿水賣噶嘛，嗰陣時咁我專買一嚿水台嗰啲咯，我專到廿一點。 喂，依家都仲有啊，一嚿水，一嚿水台依家都仲有喎、啊。 仲有啊？ 系啊，依家又有 翻。先倒嗰啲咧， 吓、 啊，因为我长短棍买噶嘛， 系， 我长短棍买噶嘛， 吓、啊， 我通常行埋去，我通常行埋出廿一点台度，咁我都要坐尾门嘅， 系， 坐尾门，所以成日俾人屌噶， 啊，成日俾人屌啊，话你唔捻识攞牌啊嘛，系啊， 系啊，所以一多师奶嗰一台咧，我唔捻坐埋佢噶， 系啊， 烦啊啲师奶， 就好容易怪咗你噶喎，吓、啊啊，就当咗你 系， 系 啊，吓、啊，吓、啊，系啊，当咗咁但系。但就係倒尾門最撚過癮噶嘛，倒廿點。係， 絕對係啊。 係啊，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有陣時過年啦，啲 friend 叫我組裝，我唔撚做，我淨係守，淨係中意守尾門係過癮啲噶嘛。咁好啦，我年年都係咁樣咯。我靚仔每年袋千零蚊過去，就索佢幾嚿水。咁啊雞，咁啊船雞啊，牛肉乾啊，買翻啲三千年節花，三千年節果咧，翻嚟俾孝敬老母咧，我就年年攞千零蚊。就係、是、個回力嗰度磨爛只咯， 攞 千零蚊磨爛只冇啦，係啊，好撚勁噶！我輸緊咗一嚿就買兩嚿，咁、 啊、 輸咗兩嚿咧就買五嚿，咁、哦、我五嚿都輸緊埋咧，咁啊走噶啦！咁我幾年都係連續幾年都係贏噶，我用呢個方法。 哦，哇！咁你都好薄喎、啊，一二五咁上喎、 啊，一二五啊！我靚仔射攬噶啦過去， 哦、 所以好笑咧嗰陣時候我要企喺張台度睇好撚耐噶嘛，我要企喺張台度睇，因為我要等佢咧連續幾鋪冇乜公仔出啊。你啊，你明唔明先？ 我明，我明。 因為賭廿一點咧，如果公仔多咧，個莊大鑊噶嘛。 係啊，係 咪先？ 係啊。 咁我計咯，我其實有少少計個滑圓率噶嘛。我喺度企嘅，我有時企四五，即係企成四五分鐘，企成四五鋪我先買一鋪噶。 哦，咁犀利。 咁我專登。連續兩三鋪冇乜撚嘢，公仔冇乜嘢十仔出，咁我就 喂， 咁我勾落去啦。 阿發哥啦，你嗰陣時係坐位定係企位噶？ 我有睇情況咯，有陣時我會坐落去噶。 哦，你有陣時坐落去？ 會坐落去，我冇乜所謂噶，屌我唔怕俾啲師奶屌嘅。 哦 ，OK。係 啊，係啊，佢屌我扳翻啦。反翻佢眼嘅，你都知道我啲爛鬼。 喂，啲師奶夠膽屌你啊！嗰陣時，喂，你個樣都好惡嘅喎，啲師奶咁夠膽啊！ 我僆仔咋，大佬。 僆仔都係啊。 驚啦！依家我梗係唔撚驚，依家屌撚翻啲師奶轉頭添啦！屌，跟住屌我火力咁屌鳩佢哋。我成日屌我講阿婆啊！我有時成日想拍片嘅。咁樣咯。系啊，我试过俾回力嗰啲稽查， 系， 即系嗰啲咩枪嗰啲嘢仔，佢唔系差人嚟嘅， 系， 但系喺赌场里面，佢又会孭住支左轮喺度巡噶， 吓， 嗰啲咧走埋嚟， 喂有啲 死我，嗰次佢行埋嚟， 有啲咁嘅人嘅咩？ 我嗰阵时系九一至九四年啦，你如 ，O K， 哇咁好耐喎，真系好耐啦。 好撚耐㗎啦，九一九四年嗰時候我仲係僆仔啊，都話。咁嗰時我喺廿一點台，我企好撚耐啊嘛，喺廿一點台企喺度半粒鐘都冇買到啊嘛，我企喺度望，我等佢啲牌出啊嘛。 喂，我想問嗰陣時咧，係咪你贏幾鋪咧就要俾人哋硬即係硬性咧去抽水㗎？係咪要？ 係啊，好撚閪啊！啲阿姐黃子華講過啦。 嚇！ 屌你老母，你唔撚死啊？咁啊，佢真係同你講。中意咪唔好俾咯，反鸠你眼噶嗰只车。 哦，咁都好串噶喎，嗰阵时真系。 好卵惨噶。咁嗰一次嗰个话陀枪苏帕子唔系司警嗰个咧，就系回力，佢就系话喂阿多啊，你有冇筹码喺身噶？我话有。佢话你要买就快啲买咯。我话跟住我僆仔好卵叻噶啦已经。我话对唔住啊，阿 Sir。我輸咗好多啊！我想睇定啲先買啊！如果唔係，我真係大鑊噶啦！咁我咁同阿 Sir 講咯，即係佢講翻你快啲買啦，唔好睇咁耐啦。 喂， 乜、啊？ 喂，依家唔可以齋睇咁，我成日齋睇 嘅 喎。 哦，依家好好多，你依家冇曬啲爬仔先啦，知咩叫爬仔啊？陳君同你講啦， 爬仔咪即係嗰啲即係走嚟拗爛腳嗰啲啊？ 系啊，勾烂脚啊，又系叫爬仔啊，嗰啲 走嚟扮打气啊，帮你又话吓口买乜啦，买乜啦， 扮毒 系啦系啦， 系啊，扮熟哦，依家仲有嘅系嘛？ 有扮 friend 啊嘛，嗰啲真系郑松泰嚟噶， 跟住买两边啦嘛， 系啊，买两边。 喂，左手边啊，同买细嗰个咧就话喂，咩正？跟住右手边同话买大嗰个，买大呢个，买两边咯，老母啊， 系啊， 怕嗰啲噶。 一中咗咧就拗贴士吓， 拗啊，好卵惨啊！我唉，我最怕见到嗰啲啊， 吓。 我輸錢都冇咁驚，我知唔知係神區咯？好撚大嗰啲，咧咪喂，你應該試過啦。問你使唔使借錢嗰啲啊？ 啊有，使唔使借錢？嗱，依家多咗啲喎，使唔使唱人民幣喎？依家多咗啲係嚇。 咁撚得意？ 係啊，好過癮㗎！依家 我真係冇好撚耐啦。依啲要知你聽翻你講啊，要聽翻你吹啊啲啲水大佬。我咪試撚過咯，我嗰次去威尼斯。 係。 我應該係喺珠海翻落嚟嘅。我上次玩完車，唉，都咪撚慘，我真係屌你，唉，都唉，講開澳門啊，珠海都係一學眼淚，我又唔翻得去。我以前成日過去嗰邊，我之後啊成日去珠海賽車啊嘛。 嚇！ 依家都冇撚埋啦，依家都冇撚埋，冇得上珠海賽車㗎啦，依家。咁好啦，咁嗰陣時，你嗰啲賭嗰啲賭場係我哋嗰啲心。嗰啲心態嚟噶，依家咧轉咗問你借唔借借錢啊嘛，嗰啲爆炸數啊嘛，有冇聽過啊？ 即係點樣啊？ 嗱，嗰啲嗱，即係我都聽翻，我有份參與過嗰啲朋友同我講翻啫。 係。 你喺嗰邊借50,000， 係。 然後嗰條數咧就係咁借俾第二個，借俾第二個，借俾第二個，外判外判，判撚到翻嚟香港咧就40,000-50,000啦，嗰條數。 哈！有聽過嚇。 我上次咪試忍過咯，我喺威尼斯等個 friend 收工啫嘛。我上次等個 friend 收工，咁好啦，咁我咪去賭場嗰度八卦去睇一睇啊。誒有條友好煩噶，煩緊住係咁問我使唔使借錢啊，又話傾下偈啊，飲杯茶啊咁樣樣。 係。 咁你都知我呢啲單毛噶嘛，咁我咪屌你老尾閪。 係。 咁我咪試下同佢飲杯茶，睇下佢講啲乜撚嘢咯。 嚇！ 啊，咁我一坐低，嗱我啊唔會。即係唔會，我又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咩？一坐低佢請我飲杯奶茶，我話唔使㗎啦，我話我都係等朋友放工啫，見大家香港人，咪坐低咯。咁我未叫杯奶茶嗰時，我已經同嗰位仁兄講，我話其實我有聲係你哋同行嚟嘅，我知道你哋做緊乜嘢㗎啦。我話我真係等緊朋友，我真係好有善個語人為先。我話我真係等緊朋友，不過見你話，唉，過嚟傾下仔。你又話你未開單，咁過嚟傾下偈，咁我咪過嚟同你傾下偈咯。咁去到佢都係咁不斷係咁問我攞要我個電話，要我的電話。 喂，其實喂都幾騎呢喎，因為嗰個人係其實、喂，因為其實嗰個扒仔係知道你係，即係佢係知佢，你已經係知道佢職業噶嘛，你表達咗俾佢聽啊嘛。 係啊， 佢只不過未開單。 係啊，我同佢講我話唔， 係咪咯？ 佢都要咁做。 哦，咁佢即係呢啲係叫職業病啊，真係。 系咪啊？ 吓，即系职业病啊，因为佢真系惯性系咁啦。 咁佢冇乜所谓嘅，咁佢可能佢咪当多个客路啫嘛。 吓， 佢多个客路啫嘛。咁啊，几烦扰下嘅，几烦扰下噶。 乜梗系烦扰啦？讲几句又问你借唔借钱？ 系啊，又即系有阵时又好似威逼利诱咁样样咧。 吓， 咁你都知道我系唔捻识啲嘢噶嘛？我真系冷山毛啊！屌你老尾！咁我都同佢講話，我直頭有聽係你行家嚟嘅，屌你老味！ 咁啊係咯， 係咪先？ 係咯， 屌你老，我直頭知道你嘅運作點運作啦，大佬，屌你老味先！ 咁咪咯， 真係見我話呢一餐奶茶，我俾冇所謂嘅，我真係悶嘅啫，坐撚到， 你真 係我又驚行埋去，真係唔想食，我真係唔想食，買兩口蛋辣撚住，我真係要揾佢幫手，大撚我。系咪先？咁我话即系头先见你，唉，屌你老味，又讲开赌钱，咁啊又讲翻啲赌，啲我以前僆仔赌钱啊，同埋澳门嗰阵时回力个心态俾你听下咯。 我呢个都过瘾啦，呢个 系好认真噶。吓，我啲 Jack 妹又好认真噶。吓，嗱，即系有啲澳门嘅朋友唔好即系有啲住澳门嘅朋友，即系唔好介意我哋香港人会咁睇。哇，我以前啲古惑仔听都话。你喺澳門仔，一係做放數，一係做 check 妹噶咯，咁樣樣講噶，即係嗰陣時係咁樣講噶。 嚇！ 即係一係做派牌，一係要就喺賭場度撈噶啦。 嗯， 都唔係就單食屎咁樣噶啦，係啊，咁樣樣，咁依家咁樣咁，你梗係多元化好多啦。 嚇！ 咁同埋你依家嗰啲，你依家賭場，咁我都有啲 friend 係喺賭場做噶。 嚇！ 咁依家真係好，真係好似 C R 咁樣做噶啦，依家都唔會話有太多依啲食食龍子嘅，以前好撚多噶，真係。我試過有 friend 贏錢贏得多，真係唔撚俾佢走噶。 係咩？咁犀利啊！ 仲要大，仲要大嗰兩間是第一間喎。 O、okay、K， 打两间就一间。 你唔好讲名啊，系 因 住边，因住边， 唔好讲名啦。咁喂，八几年、九几年喺得嗰几间啦，咁唔好理啦。咁即系大噶啦。喂，直头赢得太劲啦。 吓， 赢得太劲，因为佢最紧惨佢哋。咁我唔捻知佢有乜捻嘢事啦。咁佢真系咁捻叻啦，连续赢几日，过亲佢都赢嘅。咁佢同我讲翻。佢真系有人行去引到门口截停佢哋，同我哋讲一句说话啫。佢话喂，好收手啦。 吓， 我唔谂你，你哋系好稳定点样样啦。咁样讲啊，我唔理你哋好稳定系点样啦。 吓， 好收手啦。澳门咧就得一个码头嘅啫。咁同我哋讲。 哦， 嗰时真系得一个码头啫嘛。 系嗰时得一个，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所以澳门嗰时边谂到够胆同人嘈交噶？嗰时仲澳门。 哦， 唔够胆噶，嗰时我惊噶，我试过啊，九二年我最紧记得九二年啊，九二年啦，我咧去是但一间啊，咁有 lock 架噶嘛，咁我哋有啲旅行袋啊，咁嗰啲，我记得嗰年咧九二年，因为记得九二年咧，因为嗰年咧钉子厂嚟澳门咧，佢嗰个车身拉花咧，我哋好捻中意啊，叫柏林二千啊，咁嗰时我攞咗爬噶，咁咧当时有个卷拎埋咗，咁我摆咗喺个旅行袋上面，就突咗少少出嚟。咁我俾个 lock 架个阿姐帮我寄存个嗰个旅行袋嗰阵咧，我同我阿姐提一提啫嘛。我话阿姐啊，唔好意思，可唔可以睇一睇住我张 poster？ 哇，屌你老母！跟住我话俾嗰个阿姐啊，同埋嗰啲同事啊，屌捻咗十五分钟啊。 系咩咁犀利？ 即系我巴闭啊你！乜你 pose 下？屌你老母！屌捻咗十抽几分钟啊！嗰阵时咁捻啲服务态度噶， 吓， 系啊，咁样咯，关你心啊，咁样咯，咁啊真系，喂你一个都系推，即系讲下啦。喂，咁你系咪好似我咁又系会输一嚿买两嚿，输两嚿买八嚿，又会玩呢啲嘢噶？ 咁啊唔会，通常呢啲你系顺开先至会咁样去买嘅啫。 哦， 哦唔多见有吓、啊，我见过好似唔多吓。 只狗最落好似去十六号定十八号玩过咯。只狗 好似得一台嘅啫，就算有都系得一台嘅啫。 系啊，不过呢啲过瘾啊嘛，我哋啲马佬中意玩呢啲啊嘛。 但系唔系成日开噶喎，吓嗰张台唔系成日开噶。 系嘛唔夠緊，要電子公投嗰張台。喂，咁唔阻你啊，吹 O K， 吹夠啦， 好， 喂，多謝先，多謝先， 喂，多謝曬你電話，阿發哥佬。 唉，咁公告啦，租先 ，O K， 好，拜拜，拜拜， 拜拜。 啊，咁啊，所以就係即係多謝阿發哥佬嗰個分享啦，係咪？係。啊。咁啊，依家都即係治安啊，各方面都改善咗好多噶啦，澳門街就嚇。所以都即系好安全吓，可以放心吓。咁啊，亦都啲服务态度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啊。咁啊，只系咧少数嘅的士司机咧，就系即系害群之马啫吓。咁啊，嗱，有位邱先生咧就话着狗喺兰桂坊酒店有吓。咁可能咧，我谂都系喺澳博嗰啲场先有啦吓，因为一般大场咧，最主要就百家乐啦，你见噶啦。跟住少數兩三張幾張就係21點啦，有啲就一人抽一隻鬥大啦，叫娛樂場之戰啦，嗰只就唔好玩嘅，因為打和要繼續買嘅。有一隻咧就係、是爬攤啦，嗰只就即係金沙都有嚇、啊，海記又有，葡京又有，但係其他嗰啲有冇我唔知啊，氹仔嗰邊嚇、啊、少，依家好少去啊。 咁啊，仲有就仲有一只叫做加勒比海扑克啦，吓嗰只就系、是、即系先摆个原注就俾你睇牌，睇完牌去咧就加注，唔去咧就即系冚牌吓，咁啊原注就俾人食咗，嗰只都唔好玩嘅，因为好即系嗰个好犯本嘅系吓，咁、啊、所以就诶、都系呢几样啦，嗱最主要都系百家乐咯吓。啊主要都是白家樂。Kenny 說他是澳門人，可不可以打來講賭場？喂，你下次打來，你登記了，今晚我們夜沒時間，還有節目都已經差不多夠鐘了、啊、那你真的可以下次打電話來講一下關於澳門街的那些賭場啊，那些見聞啊，這樣啦，是不是、啊、那這些翻攤呢，就是其實那個都很多阿伯玩的、哦、是我見是好旺喎！依我见金沙嗰个爬摊嗰度开几张台添，都围满人嘅、哦。吓、啊，唔知系咪咁好揾食啊？因为我就唔系，即系我识玩，但系我唔会玩咯，因为太慢，同埋成日会穿窿啊，冇乜意思，成日穿窿嘅成日会啊。咁所以就系、是、如果系玩嘅，都系主要玩百家乐咯。因為又快啊，同埋我喜歡那些台都冇乜人嘅嚇、啊。如果有好路仲正，冇乜人咧，就你自己食曬成條路咧，都唔使兩三個字啊嘛嚇。你又明講咩啦？即係如果你圍好多人嗰啲，你大佬派彩 有派等 派彩派兩三個字啦，又坐位係坐滿曬，不但只要圍兩三重人，即係咧有一樣嘢咧唔講要講埋嘅，差唔多完。即係賭錢嗱、啊，你知啊，咪分幾格即係。八个位又好，几个位都好啦，系咪？咁啊坐位啦，系咪？咁啊分就系嗰、那个嗰张组台噶啦，系咪写住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先？ 嗯。 咁你每一格，比如话赌庄，咁啊长庄，咁啊梗系个个买庄噶啦。喂，這個、呢个咧就有个规矩噶、哦。咁你摆筹码落去，咁你如果净系得坐位，咁啊得一格啦，即系得一注啊，你明唔明啊？咁有企位嗰啲，咪要自己又摆落去嘅、啊。 嗯。 喂，一格里边唔可以摆四注、哦，你知唔知啊？只可以摆三注。或者五注，如果夠位就擺五注，但多數就擺三注，因為好撚邪喎嚇，擺四注咧係會即係爆喎，同埋就算一即係唔爆又自可爆賴鳩你噶嘛，你明唔明啊？唔會擺四注嘅，但係有啲唔係嘅，有啲人咧即係嗰啲生手啊咩嘢，係都要擺落去，即係佢唔撚明，即係買幾百蚊咁樣，你又擺一注咧，唔得嘅，要搭上去人哋嗰度噶嚇。即如果是賭緊長路，是很多人買緊的時候咧，係要搭上人哋度嘅。如果唔係，係好唔老禮的嚇、啊。即係當然呢些完全是迷信嘢嚟嘅，係冇科學根據嘅，係冇嘅。不過真係會賴鳩你，係會屌鳩你啊，同埋係一定會咯。即係我都唔係好明白，即係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人嘅喎嚇。咁、啊、你見到每一格都是擺三注嘅。咁你就唔好即係自己即係擺一注啦嚇，所以咧嗰啲台咧點解長路特別慢咪就係咁咯，一派彩好啦，其實一注咧就唔係得一個人噶嘛，有陣時係兩三個人甚至三四個人去搭注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 咁搭注嘅時候咧咪又要啊又要讓一輪派咗彩俾你，又要同嗰人分翻又呢樣嗰樣啊，跟住買嗰陣時候咧又心大心細啊，又買又唔買咁樣咪好耐嘅先一鋪咯，如果好耐，所以我中意啲台咧冇乜人嘅。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好麻煩嘅咁樣買係嚇、啊，等好耐唔開一鋪啊，因為買到，即係咧，如果你坐位仲慘，急尿都唔知去唔撚去，或者企位都好啲，坐位好撚麻煩嘅，知唔知啊？唉，又慢喎、啊，即係你又唔敢嗱，多數呢啲長路又好咩都好，咁你都唔撚會 all in 噶嘛，你最多咪買幾千蚊落去，你明唔明啊？咁你咁樣你。即係起碼個注就例外啦，係咪？咁你咁耐先一鋪冇意思㗎，梗係你買啲就算好路嘅，同個班長單挑係咪？啊，咁啊容易啲咯嚇、啊，最好喺俾人哋發現你條路之前咧，就買曬佢食曬佢成個路嚇、啊，即係買撚到爆嚇，先、啊、走就係咁啦。即係呢個我嗰個少少嘅見聞啦，就同啲人講。即系唔好摆第四注落去啦，系会系的确系会好邪噶，呢一样嘢系吓，即系暴露，即系大家都唔想暴露啦，系咪先？ 喂，咁你最常见过嗰啲路系有几多口啊？ 咦？ 冇晒反应。 唔系我真系唔系好熟呢啲嘅，你知嘅。 诶，失联啦，唔系，即系最长嗰啲长路，你见过几多口咧？ 几多口真系？ 嗱，我单跳咧就最长咧见过廿五口，即系我自己见过。咁当然啦，历史纪录一定唔系呢个啦，但我自己最长见过就廿五口吓。咁咧，如果系长龙嗰啲咧，即系长庄长闲咧，我见过咧都系金沙吓。見過咧係長莊咧係廿六口，即係一路轉彎六口，因為轉彎噶嘛，一路長龍，圍好多人。不過嗰、那個冇買單跳嗰個，我有份玩。嗰、那個長龍嗰個冇份玩，因為嗰啲太慢啦，嚇、啊、就係咁啦。 三十口， 有人三十口咁去做，佢做呢個做班長啊嘛，阿山斌啲係，咁佢梗係睇得多過我哋啦。其實好少有啊，通常跳。十口八口就冇噶啦，但你食得到就得噶啦，你明唔明啊？最食得到就起到孖咁就得啦，最紧要起孖嗰口唔好爆，吓、啊、就系咁啊，吓、啊、有个益友话成板庄都见过，咁啊即系几口咧？你嗰个系成板系我 Kenny 话百家乐唔公平，全部唔公平噶啦，嗰、那个赌场优势一定系大过你嘅吓、啊，即系如果计数学吓。啊即係佢計算術咧，就係每一個賭氣咧，即係每一個嘅即係賭博嗰、那個，即係個 game 都係莊家優勢係大過賭仔嘅，一定嘅係嚇。曱甴路就咩嚟咧？曱甴路就係嗰個打斜嗰個咯嚇、啊，下三路咯，即係小路啊、大眼仔啊同埋曱甴路咯嚇。啊咁呢个其实都唔需要自己识画噶啦，佢有个 mon show 埋俾你睇噶嘛，即 系 有个依家有个电脑嗰个显示屏俾埋你睇噶啦吓。喂，咁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见喎。好，我哋唱晚安歌啦，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謝各位益友收聽，拜拜。 拜拜。